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大家好，我系新李。 系啦，咁啊，一阵咧可以接到啊，仲接多几位朋友嚟 ，OK。好，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有冇科幻片？其实就冇咩大嘢嘅，其实甚至乎都唔知道算唔算吓。啊，一套应该算系鬼戏啦，另一套就似科幻片啦。好多人睇完就话都唔科幻嘅咁样。咁系咩嚟咧？咩就叫食脑魔灵啊？咁另一套咧就系、是、呢个虚拟都市，就系、是、呢个韩国。咁啊冇啦，似乎今个礼拜咧就冇即系冇大片科幻片啦。OK， 咁嗰套咩 BB 波士咧？定波士 BB 啊，咁就未正式做嘅。 BB 波士系 未正式做嘅，好似系啦。咁呢个就 冇错， 唔讲住啦。咁但系其实都好几套嘅，系啊。咁其他啲一阵啊，或者不打都交代讲少少，系啦。咁啊，星之形啦，系咯。不过星之形都唔算系科幻，系咯，即系动画啫。咁就有啦。咁啊，当然一阵会讲下啲其他嘅嘢啦。亦都其实系有一啲新番嘅。咁其实动画有啦。咁其实一啲呢、這個咩算咪係咪美國嘅咧？嗰啲即係嗰啲美劇都有啊，有一套嗰啲即係好似以前啲 歐洲 啲乜咁嘅嘢，或者黑鏡嗰類咁嘅嘢嘅。啊，一陣介紹一下。不過我哋就係睇咗頭兩集啫。係 ，OK， 好咁啊，仲有好多嘅咁啊，或者係咪啊鐵血高達都要 review 下啦，一完㗎啦，係咪？係咯。咁亦都有呢個新嗰度亞馬遜嘅第二季，咁都會講下啦，係咪？係啦。好，咁我哋講下呢個嘅排行榜先。 係第一啦。是竟然是呢個波士 BB 啊！ 係啊， 好冇錯啊！ 但係佢未正 優先贏正常啊！ 冇辦法，因為佢其實場次都好多嘅，都成哇超過250場以上，係啦，咁啊優先發都冇辦法啦，即係其實都上咗啦，等於係咁 係第二啊，《攻殼機動隊》 係啦，《攻殼機動隊》係咁啊都 OK， 咁好多人都其實中意香港個景，其實原來 係啊，係冇錯， 係啦。咁啊， 三百幾場啦， 系啊，即系場次亦都已經唔少啦，系咯。好， 第三位《美女與野獸》 系啦，仲保持住，咁又都有250場左右，系啦。 系第四，一年 四千萬噶啦，系啊，票房過四千萬啦，《美女與野獸》 系啦，港產片而家排緊第四，好厲害已經，系即系如果系力拼頭先嗰幾套啊嘛，系啦，系。好， 第五啊，《星之形》啊，已經系 《星之形》，其實得幾十場嘅啫，但系都有第五位，咁其實都有唔少人入。 但系好勁啊，好爆啊，真系，系啊，即系。仲爆過刀劍，即係 因為佢場次少嘅，係啦。好，跟住第六點係係嘛？ 而家《刀劍神域》劇場版啦。 係啦，嗱，唔知係咪因為呢套嘢上啊，就今季所有嘅啲嗰啲動漫，即係動畫咧，都好似係呢類嘅。 係， 唔係個樣嘅揸劍啊，都係。 係啊，揸劍都同埋仲要中古少少嘅啲造型啊，咁嘅多啲呢啲係。好，第七咪都係動畫喎，好似都仲 係。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 是啊，都是幾十場，算是這樣的啦。如果你說幾套動畫都排在十名，是啊，算好的啦。 是啊，入到十大就算好，是啊。 是啊，還要不是打嘛，即是你地地你那個比較文青一點的，即是那個故事。 嗯。 是好，第八位。 是29加1啦。 29即是30啦。 是啊，有噶，即系佢讲女性踏入30岁前嘅啱啱嘅事咯。但系呢套优先嘅啫，但系佢几多出好，但系好好口碑，即系爆晒嘅。 系 啊，佢五月佢好夸噶，佢五月十一先做，但系个导演咧场场咧六日优先场都嚟借票，即系想做好个势。 喂，但系呢套系港产片嚟喎，竟然仲要系欣怡 港产片 嗰啲周秀娜嘅喎， 冇错， 佢唔系话啲 系啦， 即系咩大，即系平时嗰啲大星 吓。系啊，唔系大嘢噶，同埋不过佢个 brand 咧，其实系个舞台剧，仲系嗰个而家拍嗰个导演阿彭秀慧咧，佢几亿搵做一人 show， 但系做咗十年噶啦，系本身都储咗好多 fans 嘅，咁佢就自己做编剧，自己做导演，拍埋呢套戏啦。咁啊，其實我睇咗啦，嗰陣優先場，佢其實好睇嘅。不過咧，佢個欣兒就可能有啲人覺得爆啲。佢入邊有個開心果嘅角色嘅，就揾咗欣兒做，係啦，都幾重戲嘅。 即係肥肥啊！ 係啦，咁但係聽唔到。 即係肥肥啊！ 係啊，唔係啊，即係欣兒啊，阿肥肥個女，即係係啦，但係佢個角色係好似肥肥嘅，即係係啦，開心果。係啦，冇錯。 咁好啊，即係叫做。發掘翻個意義出嚟先啦，最少好 係啊，不過普遍唔受咯啲人嚇。 O K， 係就咁。係，但 O K 啊，呢套咧 話嚟緊嗱姐有機會提名女主角嘅。 唔係，即係你舞台劇咧，香港就真係唔係好主流。如果舞台劇拍成電影咧，更加少嘅。 係。 咁呢個都要注意一下啦，留意翻啦，大家係啦係啦。好，第三位。 係啦係啦，支 持。係沉默。 哦，都仲喺度。哇，得十幾場嘅，慘啊真係。 但其實佢咧口碑唔錯啊，你知咁啊，當然票房就炒冷噶啦。咁我估而家都只得百零萬嘅啫。係啊，咁啊， 冇辦法啦，唔是高西斯係咪？是上次拍呢個鬼 宗教， 鬼佬無間道咧，俾人講到仲渣過香港咁，你真係冇辦法啦，係咯，即係其實唔渣嘅，即係啲人唔認同嘅，係咯，冇辦法。係好第十， 係海賊大亨。 哦，一喐咗啦 ，OK。哦，頭先 呢套未睇啦， 頭先仲見到係 正常嘅呢套， 非正常係劫案嘅頭先係，而家跳咗， 係一十一就非正常係劫案， 調轉咗啦， 係 係咯，咁外星生命都係十二啊， 係外星生命， 咁另一套啦，喂新上喎，唔見咗嘅，又話虛擬都市嘅，去邊咧？ 嚇十三啊而家， 十三啫，得係啦，不過佢其實都唔多遠嘅，都係廿幾場嘅啫，係啦， 係啊， 好，咁有冇啲再？哎，唔係喎，食腦魔靈都仲未見到喎，去咗邊咧？ 係十六啊， 十六。嗱，呢啲真係真係 稍微低啲， 再低啲。嗱，但係佢長線係得卅幾嘅啫，都唔係多。 係啊， 都唔係多。咁所以都係叫細上啦，兩套新嘅。好，仲有冇？非凡任務係什麼嚟嘅？ 正啊，其實嗱，麥裝配正，即係我意思個陣容正嘅。麥裝配即係麥兆輝加莊文強。OK，我睇完㗎啦，係啦，得男人集嘅，係啦，咁即刻我開下波我要，係啦咁樣。跟住仲有新上嘅，有個叫做咧，其實就文藝片啦，愛情嘅，等一個人的心患。咁啊，韓國嘅韓國片嚟嘅，咁而個女主角咧係第一個韓國嘅演員攞咗柏林影后。 哦， 系啦，咁啊變咗有個咁嘅揭秘喺度，咁但係好少場嘅啫，文藝片嚟嘅，咁啊要中意睇睇啦，係啦，咁啊紅上秀啊，係啦係啦咁樣，咁啊導演啊，咁啊個女主角咧就係金敏熙，咁啊係攞咗柏林影后嘅，咁樣係啦。 唔識，咁不過咧就呢啲戲就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嘅啫，咁啊幾場嘅啫， 係 啦。係啊，咪都好啊，都有得上，最少有得上，係。 是啊是啊，喜歡看這些可以留意一下啦。至於新的後面有沒有啊，下面那些很多都是優先場和一些另一些翻張。 好那我們開始講戲啊，那不喜歡以上是用這個香港觀眾用腳和荷包投票，你以作參考啊，不喜歡順仔，你因為你不同的選擇。好啦，那我們開始講戲，不喜歡穿橋，不喜歡聽故事的朋友啊，熄機。好啦，那講什麼先？ 好，咁啊，先嚟就讲套食 宝 先 定，系咯，咁比较即系少人啲。 系啦，你其实就即系大家都见就即系叫 B 级片啦，系咪？我分咗 唔 知系 B 级， 再差少少啊，大佬。 系啦，我就觉得啦，咁啊真系冇乜 budget 拍嘅，合理。咁啊真系，其实佢就唔算叫做，佢咪都叫三人四人啦，佢唔算叫四人一景，咁但系都冇四人四景。套戲其實就真係冇，真係四個景嘅啫，即係主要就佢自己間屋，咁我有啲回憶唔計啦，咁跟住學校，咁跟住就可能就去咗某一個位，即係多過去嗰個隔 friend 間屋，咁跟住又翻翻自己間屋，咁跟住喺度兜兜前前咁樣就完㗎啦，得唔得？咁佢條橋就有個叫做英文名叫拜拜名咁樣，咁佢做一隻即係。系啦，叫拜拜 man， 咁啊话呢，即系佢有设定嘅，咁呢只即系后都后期佢系抽丝剥茧式嘅，即系佢唔系一开始讲晒个鬼嘅设定嘅，咁呢个就有啲悬念引你落去睇咯。咁你问我 show 翻佢个布局同埋个拍法都唔算闷，但事实系 budget 太低啦，咁你睇嚟睇去都系嗰啲景，咁而佢犯咗呢个恐怖片最大嘅问题咧，即系可能佢系人太少，佢主要四个角色。咁就但係三個係 friend， 另外有一個神婆嘅，神婆就係、是、都係到中段先加入，咁未到係靈媒咁樣啦。咁當由佢嚟啊 detect 到，你睇下好好糟咁之類，好啦驚啊，咁嗰類即係嗰啲角色嚟嘅。咁但係都係兩男兩女，咁啊有博嘢啦。咁啊聽嗰條咁啊嗰兩個男仔，一個男主角，一個客人嚟嘅。咁客人就博嗰個靈媒嘅得唔得？咁你預係咁啦。咁啊四個先觸發咗個拜大名先，咁得咁觸發。個條件嗰陣再講啦，喺個 OPPO 設定度。咁但係犯咗恐怖片最大忌咧，就係佢太遲都未死第一個人。咁套戲其實就接過好一個半鐘，九十幾分鐘啫嘛。但係我睇表啱啱終於有人死啦， 即真係死咗嘅意思。咁當然佢只鬼唔會一個鐘先出啦。咁但係嗰啲陰陰陽陽啊，觀眾見到但係主角見唔到啊，後面有啲怪聲啊，一個拉歪索喺度刮緊啲樹啊，屌咁嗰啲啊叫做氣氛營造啫。咁鬼都早出咗嘅，但係真正死人要一個鐘。 哦、 真係我睇表一個鐘先食呢個。喂搞下下界啦，即係你話你高手到高到閃靈咁就話得啫，屌呀媽咁你呢啲係咪即係叫做基本經律嘢咁你咁佢實整死人都唔多。啊咁你應該唔講啦，咁唔計回憶，回憶片段佢成日講開話以前有單案件咁梗係死人啦。咁、嗯、但係嗰個死嘅過程係即係係回憶嚟㗎嘛，即係唔係實事㗎嘛，你可以咁講。咁唔計呢啲回憶呢，佢現場即係呢一刻死嘅人呢，最後啊，不過唔係我講埋穿橋㗎啦，係啊，咁啊最後已經死曬，係啦，即係悲劇結局嚟嘅呢個。咁點解會死曬咧？咁啊到個構想啦。咁其實構想就嗱，即係鬼點嚟冇人知，冇解釋。咁總之就話以前已經有單驚天嘅喺呢個鎮入邊嘅恐怖案件，就係、是、一個編輯無端端就走咗去屋企。系咁問人話你冇同人講佢個名，你冇同佢講名，跟住冇辦法，我一定要保護大家，我唔想成個鎮滅咗。跟住就開槍，就話嗰佢一支步槍殺咗一家四口，再走過隔離屋殺埋佢鄰居四口，跟住自己跟槍自殺。咁啊，有單咁嘅案，咁呢單案被定義為倫常，即係叫做嗰啲失控啊、精神病案，係啦。咁但係問題有咩抽絲剝繭查咁咧？咁點解男主角會切入到咧？就因為佢租嗰間屋後期先解釋啊。其實嗰間屋就唔係嗰只魔嘅間屋喎，只不過就有啊編輯當時即係呢個編輯，即係呢個兇徒編輯啊，嗰個床頭櫃得唔得？佢有嚿咁嘅家具。咁然後咧開頭咧就話有啲鬼聲鬼氣啦，嘢咁樣。佢成日會有個跌銀聲嘅，即係佢有個。佢不過之前有少少叫寓意啦，話人生一個銀就好似公字，就係、是、成功同失敗。咁、究竟你想去係成功定失敗呢？你可以摘多次，萬一真係失敗，你都仲可以摘。即係佢有啲咁嘅預寄語咁樣嘅，即係有少少自述咁樣鋪咗喺個頭度咁。咁、但係其實就唔其實同佢冇咩冇乜關係㗎，不過就叫咁樣講咁樣。咁佢有啲跌銀聲咁，叫奶回應翻。咁咧原來喺個梳妝櫃咧有個櫃桶，咁佢開咗咧入邊有個銀。咁但係咧，當你抌滾落去咧，其實個櫃桶咧係穿窿，佢就會喺嗰個梳妝台咧跌咗翻落地下。 哦， 咁佢因為佢得一層嘅個梳妝台，即係佢唔係啲成嚿嗰啲下邊有埋另一個櫃桶，唔係嘅，即係佢得一個櫃桶，跟住就通窿嘅。咁所以你一低滾落去就會跌咗落下邊。咁、佢就個感覺唔好似入 cons 咁咯。 嗯， 即係白白咁跌咗星咁啊。咁佢就夜晚就成日之前有啲陰陰陽陽，成日聽到啲聲嘅。後期佢因為哇發覺屌成日有啲跌銀聲，佢先見到個銀嘅啫。咁嗱，其實個銀就唔係太同個隻仔有關嘅喺個 ending 度。咁但係我估佢開頭想鋪你入過一次隻鬼就出現嘅，我覺得佢係咁拍。不過後屘有啲甩咗少，因為咁下下你咁你又要安排嗰陣唔覺意入銀隻鬼先出，咁好麻煩啫嘛。所以後期隻鬼又打破咗呢個限制。基本上就要出就出㗎喇，但係開頭佢想咁鋪，咁先入銀係邊個呢？咁男主角梗係入銀先啦，咁啊嘀哩喀啦咁樣，跟住就咁啊，然後就男主角發現咗個櫃桶先嘅，咁然後就見到呢，佢就詳細睇，原來嗰個櫃桶呢上面有啲字細，有啲嘢鋪住咗，即係你當好似啲字咁樣，跟住撕開咗呢，入面原來又搵啲手寫咗啲好啲字咁樣，就幾恐怖下嘅嗰啲字跡。咁總之就係嗰句啦，東升傑東升傑東升傑東升傑咁樣，然後咁樣呢就畫拿咗個圈嘅、OK 得唔得？即係個圈呢就好似嗰啲符機嗰啲，唔係符機，即係嗰啲叫乜碟仙嗰啲，咁但係就而家係喺英文字啊，但佢又唔係話好多個漢字喺度嗰隻，唔係佢就一路嗰、那個你當好似啲字一路跟住啲字讀呢，就會一個漩渦，好似漩渦旋到中間，咁中間個位就係嗰個跌緊個窿位啊。咁佢就見到哇咁好似怪怪地，咁跟住再細睇呢啲字好凌亂㗎嘛，就側邊原來係有啲另外有啲筆啦，即係印咗落去好大嘅，寫住就拜拜命咁樣嘅，得唔得？咁於是個男主角自己就一路讀啦，東西幾咩東升幾，咁究竟升啲乜呢？跟住吓拜拜命就識得。咁呢個先係叫做啊，我定義為套戲第一個驚嚇位嘅。 哦、 即係講緊嗱死人就少一個鐘啦，大英我佢驚嚇位都講到呢度先叫第一個客嘅，咁第一個客呢個位都我估真係有四個字啊， 咁頭四個字真係係啲人物關係 pose 啊，又講下啲前塵往事咁。咁但係佢個開頭有少少，應該咁講，開頭佢就蒙太奇嘅，就成日架火車度行。咁然後就趁住就係有個男人開緊步槍殺人嘅。咁所以佢個頭都開得幾吸引。咁其實後屘你咪知道就嗰個開緊槍嗰個就係個編輯咯。得啦，咁就係講翻，即係唔知好似都一百年前呢單案咁樣，係啦，你都係咁嚇。咁所以開頭都有啲驚嚇，即係又咪驚嚇，點知你覺得吸引條友就話，我一定要殺你咁樣，跟住佢一路殺喺度喊嘅，嗰條友都即係好似好唔想殺咁。咁但係佢又確實買支步槍就咁砰咁打死曬之後，連啲細路仔都唔放過嘅，咁打死曬咁。咁一開頭咁樣叫哭住你，咁跟住後屘第二個入緊就佢個阿男主角有個你當有個侄應該佢個妹啊。其實我都唔知道咩人，因為後屘男主角仲有個老豆嘅，有個老豆大壞嘅記得係養父嚟嘅，得唔得？因為咧，原來男主角一早老豆老母死咗嘅，即係意外死咗咁樣，咁啊，但係嗰個唔關你鬼事啊。咁有個後父，但係個後父都有個女啊嘛，但係個女咧就唔係好大個嘅啫，例如十一二歲啊。咁但係咧睇得出個關係同阿男主角好好嘅，個女又會走埋嚟，咁兩個係好親切嘅。咁而個女又嗰係啱係啦，點解會發現就係佢啱啱搬入去嗰間屋啊？咁啊，梗係有啲 homecoming 嗰啲 party 啦。咁啊，好開心嘅，下邊又跳緊舞。咁、那個女啊，梗係悶啦，自己走咗上樓，咁啊入咗間房，咁啊見到個突然間有啲聲。咁佢就執起個銀，咁佢又擠落個櫃桶度，我得咁啊叫入咗個 cons。咁其實嗰下咧就第二驚嚇位，當個僆仔一入咗完 cons 咧，咁啊有啲咁陰風陣陣，咁啊對門咧開咗嘅。咁嗰對門係嗰啲咧細嗰啲門嚟嘅，即係你當係啲唔係一個正常兩米高嘅門，得個米靚嘅啫。咁佢僆妹嚟嘅嘛，咁啊行過去，咁行過去想探嗰陣時，咁驚個主觀鏡影出去啦。誰不知咧，其實觀眾一個歪 shot 就見到佢啱啱探頭出去睇個細門嘅後面，觀眾就睇到另外對細門開咗，有隻好似狗咁 size 嘅嘢，狗啊好強調啊，即係犬，咁但係個頭咧骷髏骨嚟嘅，得唔得？咁成身爛融融嘅，咁就喺後面伸出嚟，就好似想食啊小朋友咁樣嘅，得唔得？咁但係就觀眾見到嘅啫。咁當突然之間諗住行埋嚟，咁啊後邊又有個人嗌又啦，我唔知個僆妹叫咩名啦，你當啊 Maggie 咁啊 Maggie 咁只狗又唔知鳩叔喎，即刻縮翻入去，咁啊冇咗啲幕噶啦，咁啊叫做有我哋叫第一次見到只狗啊，咁啊叫做咁樣類似咯，咁。之後就好正路嘅啫，飛呢啲真係鋪嘅啫。咁跟住咪過去 kick 啦，有啲鬼聲鬼氣。咁跟住又見到靈媒知道有嘢。咁於是四個人圍住，就好似我哋玩碟仙咁。但佢就其實唔係玩碟仙嘅，佢就興嗰啲咧四個人拖實手，中間擺個洋燭，眯埋眼就喺度念念有詞講嘢。咁嗰個靈媒就話佢真係有都好有感應嘅。咁啊話 call 你當佢好似 call 啲靈魂幫拖，就話俾聽究竟呢間屋發生咩事。咁於是有啲真相就透過咁樣知，咁佢所以就話呢度咩呢度好勁啊，有隻嘢嚟緊啊 ，coming 咁啊，嗰隻嘢涉及到咩幾多年前嘅乜咁，跟住總之就係咁講話咧，東升傑、東飛傑、東升傑咁啊，咁然後喺呢度係咁講、係咁講嗰陣時咧，跟住個靈媒又暈咗，咁啊叫啱嚇到驚暈咗，咁啊四個嘅即刻佢本身拖住手啊嘛，咁啊然後個黑鬼就問咯，究竟東升咩？東飛咩咧？咁個男仔就話：哎呀，我睇過。個鬼咁講話係最巴閉命咁樣，跟住啪咁就熄燈，咁啊叫我再下一嚇你咁。咁其實佢咁嘅意思就嗰四個已經中咗咒啦。咁然後佢就慢慢鋪，究竟個咒佢啲魔性係點咧？佢就然後就開始有啲畫面係識觀眾嘅。咁啊點咧？嗱，凡你只要聽到拜拜命 ，OK， 咁你個腦入邊你聽到已經死啦，就已經中咒嘅。佢個設定係咁。咁而佢就會你會發覺喺現實你睇到嘅嘢咧，會係其實係虛幻。佢個目標其實係引你你當你引你個魔性起咯，然後就可能係誘發你嘅憤怒，誘發你嘅妒忌，或者誘發你嗰個貪婪。總之你最後就會殺咗身邊人嘅，得唔得？咁呢個就係個位嘅設定。咁但係咧，你會有個好嚴重嘅問題。其實就呢套戲個構想咁樣，我覺得正，因為佢變咗就只要我講就拜拜命已經傳播咗。O、okay? K， 即係佢講到甚至乎係嗱睇書冇事㗎，因為佢就話後尾發覺個總編輯個老婆係唯一呢件事又冇死到嘅，咁然後就唔知點樣傳話落嚟嘅，咁總之揾到佢個女啊，佢個女都而家婆婆咁大啦， 佢就話問你點解好似婆婆點解你可以拜年中老咁啊？你阿爺即係你個太醫就係殺人噶嘛，跟住自殺噶嘛。咁原來你太拖仲在世喎，然後先生咗你咁啊，你而家都好老。咁佢就話原來咧，佢就知道嗰只叫做 devil， 佢用 devil 去形容，就唔知由頭到尾去同佢個編輯冇同老婆講過叫對白係咩。咁所以先知道就話原來係即係真係個名啫。你形容呢隻嘢，知道呢件事都唔死，但你一知拜拜命就已經中咗走啦。 最都係講句呢、這個咁語唔講得，咁一講咧又可以催眠中嘅嘢。 其實佢想玩乜嘢呢，就係好似精子咁啊嘛，即係你而家佢話你睇咗餅錄影帶，你就賴嘢，咁佢套戲你咁咪睇咗咯。而家佢就同你講，你一聽到拜拜命，你聽過呢個字就賴嘢，咁你而家你聽咗啦，係咪？ 嗯， 咁周星你个观众都应该系濑嘢，佢都系玩紧呢啲啫。咁但系呢啲你可能你十几年前玩咧都仲 work 嘅，而家就呢啲好 cheap 啦。OK， 唔系同埋你话佢个笔直唔够啊，咁佢可能啲画面上我唔得，啲人就唔拜啊。如果咁样嘢， 系啊系啊，即系画面就唔掂啊。唔系，但我讲咧，佢就话佢个设构师有个好大问题。就係、是、咧，你睇睇下你知，開頭嘅好係威係威係細嘅，好似鬼出嚟咁有啲，因為佢嗰啲幻象咧就會有啲識觀眾嘅，譬如男主角就到佢第二招啦，佢就會聽到個女朋友就原來同個黑鬼好似有路，即係喺度暗地裏咁樣，跟住有啲嘢咁樣，跟住佢有啲幻想啦，到後屘到夜晚唔知咩晏晝接佢放學，又離遠見到佢上咗黑鬼架車打咗車輪。咁呢啲就咁我哋唔知㗎嘛，即係我哋作為觀眾好喎，即係信呢個影像。咁但後期當你發覺隻鬼嘅特性呢，其實呢啲以上嘢都係隻魔鬼做俾男主角嘅幻想，就等佢妒忌。咁然後就到最後最重要嗰下，佢推入房就見到個黑鬼同佢條女搏緊嘢嘅。咁於是佢就拿支棍就搏囉。咁但問題呢度佢又講呢，係唯獨男主角就抽絲剝繭係查呢，佢就自己手寫嗰啲嘢喺隻手度，就提自己唔好信現場嘅幻象。咁所以佢講到呢個男主角就往往當佢憤怒打完之後呢，佢係有啲即刻又東升熱東升熱咁樣，就有啲清醒返。咁佢就叫咁樣嚟揭盅咗俾觀眾聽，呢個係識觀眾囉。咁呢啲都後話，我就話個設想最大問題呢，就話如果既然係咁呢，拜拜命應該嘅魔法係去令到佢哋殺人之前有使佢不穩平同人講拜拜命㗎嘛。因為嗱呢隻魔嘅存在就係要人哋知道拜拜命。咁佢應該好似精子咁囉，佢個目標就是引你 copy 餅帶，或者引你要人睇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我成套戲後咩 over 睇完我感覺啦，拜拜命由頭到咩冇引過人哋講拜拜命。佢嘅出現就會令到佢殺曬嗰個聽到拜拜命身邊嘅人。咁呢樣情況到後尾又體現嘅，就係個靈媒原來先殺咗佢嘅嗡，佢個宿舍入面嗰層嗰啲嗡味死曬，然後佢就扮曬冇嘢去搵個男主角，其實佢係已經攞咗個錘想喺個車度搏死男主角嘅。咁但係後尾呢，佢就唔知點解睇到啲幻象，咁後尾又驚咁樣就衝咗出去個火車，咁就俾火車車死。咁呢個就個靈媒先第二叫做第一個死，頭先講嘅第一個死就呢、這個就是、一個鐘啦，得唔得？咁然後先到就另外，因為要抽絲剝繭查咧，佢梗係要去圖書館揾資料啦。佢揾到嗰單兇案咧，就梗係有個職員嘅，咁佢就講個職員就聽到拜拜名嘅。咁之後下個 moment 咧，就職員喺間屋度就已經打電話俾男主角，就係、是、話其實我聽完你講，我有啲好驚啊，不如我哋今晚出嚟食飯啦。我好苦惱咁樣，個男主角就好咁樣。咁但係一個歪叔已經講佢原來講電話時咧，佢已經打完把刀，後面已經瞓撚曬佢啲仔女啊，咁冚家死曬啦。咁即係嗱，咁呢個 concept 係似咩？似係你中到魔咧，嗰啲人係會咧幫你殺曬聽過拜拜命嘅人嘅。咁但係問題佢由頭到尾殺啫喎，咁佢個 point 係冇傳播喎，咁你個拜拜命最終咪會唔見咗咯？咁而家佢話點解呢單案100年後先出現呢，就係、是、話因為呢單案係個編輯就係因為知道賴嘢聽到都死，所以個編輯調返住正義，佢喺個魔控制住嘅情況底下，佢維持清醒，殺曬所有聽過八百名嘅人，又自己自殺，咁就將呢單案封存咗嘅。 其實呢啲古仔呢，佢唔一定係隻嘢嘅目的係傳播嘅，因為呢啲我哋因為睇咗貞子先有個咁嘅概念。以往你睇雪女啊或者嗰啲呢，佢調返轉就係、是、一個禁語嚟嘅，即係你一講雪女呢咁佢就會殺你，即係咁咪冇人算，咁佢就唔想你知㗎嘛，即係其實佢唔一定係想你傳播，因為 佢咁講嘅， 佢對冇咁講過係咪，佢對冇話佢。 佢對冇咁講過係呀，即係啱嘅，即係睇完精子聯想到嘅有機會 係。即係睇咗嗰啲你覺得佢係咁啫，咁佢冇啊，佢自己冇咁講。 明白。 唔其實咧呢部戲咧，不如我你等我介紹咗先咧，我費事揸住個資料喺度 hold 住個機。其實咧，你睇呢套戲咧係有 Trinity 做嘅，即係 Matrix 嘅 Trinity。咁佢做係啊，又有啊，即係不如好接 嘅。有係啊，見到佢。 咁 佢就其實佢出嘅就佢係個差婆啊。係 啊，女警探咁啦 ，Detective Saw 咁樣咁嘅。 冇錯。 咁啊，係可能係客串啦，我唔知我未睇過啦。咁但係咧， 但係佢最後 ending 緊要，咁我講埋啦，因為最後全部人死曬。 介紹埋啲演員先啦，好嘛？ 啊哇哇！ 如果啲人咧完全唔知道啲人咩人做咧，即係更加冇興趣聽落去嘅。即係最少佢啲聯想係咪？呢個咩人嚟嘅先？咁你冇講嘅咩？好嘅，女主角原來係大有來頭嘅，即係呢叫 Sarah 嗰個，係咪 Sasha？Sasha，sorry， 睇錯，係咪叫 Sasha 個女主角？ 哇，係好正啊！即係做咩女主角都係咯 ？Sasha 係勁㗎，我唔知 喎。啊，犀唔係勁有佢自己個背景。咁第一就佢先係阿迪洛芬尼啲 friend 啦，係咯。咁啊，點解啊？點解咧？咁佢又唔係咩大紅星咁樣，因為原來佢係貴族出身。 哦， 仲要系呢个哈里王子嘅前度女友，即系话可以争啲做王妃。 哦， 系，咁而家冇啦，而家就散咗啦，咁啊继续拍戏啦，咁啊将会同阿卡拉特芬尼咧都有份演嚟嘅，即系做阿机械机做女主角嗰度咧，嗰度咩唔知屈金香咩 FIFA 啊，嗰套古装啊，咁啊佢都系客串嘅啫，其实嗰度就阿机械机系阿主角嚟，咁啊唔好理嗰度先啦，嗰度文藝片，但咧混雜呢個科幻片演員，即係甚至乎有埋啊，即係《千星之城》，即係除咗迪洛菲尼，仲有邊個啊？嗰個叫咩啊？都唔記得佢嘅名字，即係綠魔仔啊！嗰、那個做男主角，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女咧都有份做嘅，係呢套戲咧，其實應該咧年頭做，即係應該上畫啦。原本啊，第一褪到年尾定唔知下年，咁啊咁講，我介紹翻先。咁其實呢個戲咧，佢唔係話冇啲。即係人嘅，如果你認識得嗰啲人係邊個咧，其實佢都有嘅，不過可能你唔識。 嗰男主角邊個？男主角特別。 男主角就 冇特別。 啊，得嘅。 哦，明白。 呢、這個唔知，呢、這個冇研究。 明白，明白。 啊、即係我都研 究。你問我佢整體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叫缺點啦，即係我或者叫做我。 佢有份做過呢個 Terminator Genesis 嘅喎，但係佢個咩鬼嘢角色？ 第三集。 啊，咪啱啱嗰套 Idol 做阿伯嘅咯，但係佢係咩角色 ？Eric 嗰個角色我真係唔知道咩角色，有冇個角色叫 Eric Thompson 嘅咩角色？ 唔知喎， 唔知真係唔知道，我聯想唔到。 咁你係咯？你問我個女主角入面都拍得佢唔靚嘅，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走靚啊青春嗰只，佢都係咁我唔即係唔出啦。即係如果睇套戲咧，絕對唔知道個女主角係咁或者個背景咁勁嘅。咁佢一個我覺得好似係魔獸戰車嗰類啲女主角嚟 嘅。即係冇得睇嘅。即貴族唔係靚啊嘛，冇話靚啊。 係咁啊， 咁人哋 係。咁套戲就問我弱點就嗰兩樣咯，即係你冇理由殺第一個人咁遲啊嘛，驚嚇位你冇理由咁少啊嘛。咁二來就你。嗱，嗰隻嘢最後個形象出咗嚟嘅，咁個拜拜名點樣出現又幾鬼硬，即係戇戇交交地。佢原來出現咧，正式就係個銀裝咗落個櫃桶跌咗出嚟。咁然後咧，佢另一邊就你當佢掛衫嘅。咁你知鬼佬咪有啲一啲掛嗰啲褸嘅嘢，好多褸啊嘛。咁啊掛不嬲有條褸掛咗喺嗰碌嘢度。咁個褸度突然之間佢喺個褸度行出嚟。 哦、 你明唔明喎個 concept？ 係啦，佢永遠係咁出場嘅。咁我拉行教咁，我心諗喎，屌我日光日白，我燒件褸咁，你咪唔出嚟咁都。咁佢永遠出都係咁出嘅。咁突然間出嚟，咁佢個形象其實就係抄好似萬貴街啫，都係爛面。咁又係光頭爛面，不過戴住頂帽，咁著住光濕褸，啲手咧都好似萬貴街咁生咗，但係佢就係真係有啲指甲長嘅。即係真指甲就唔係阿 Freddy 咁樣，就有刀咁樣，即係戴住個手套咁，佢又唔係。咁但係塊面一模一樣嘅接近。咁當然飾演嘅人唔同啦。萬貴街我覺得就更加邪惡啲嘅，背後嗰個演員嗰啲眼神，佢咧就似係一個老啲嘅老坑。咁但係就好似係咁出到嚟嗰啲，咁佢又中意揾嗰個指甲咧掂嗰啲人嗰個頭嘅。佢一掂咧就個感覺似係佢可以加啲。記憶入去個角色度，佢又可以抽佢入面嘅童年回憶，或者即係會認識咗嗰個人，然後從而就俾啲幻覺佢咁樣嘅，即係咁樣嘅做法。咁而最正咧，佢最鮮明就佢出親場，佢都拖住嗰只狗。 咁嗰只狗就后屘有近镜嘅，就屌啦，咪真就真系个只狗个头就骷髅骨啦，烂嘅，咁就咁样。咁佢喺个幻，即系嗱，我强调佢出现正，我定义为一个系个中咗咒语嘅人嘅试点先见到只嘢嘅啫，因为佢从未喺第啲冇听过派大名嘅人出现过嘅，得唔得？即系外人系睇唔到 幻觉 咁。咁所以我当系叫做系啦，幻觉世界先有。咁原来佢当嗰个人打喺现实，咁啊因应中咗魔咒，打死咗身边嘅人咧，嗰只狗会出嚟食搵咗搵个路。 哦， 咁就需要我懷疑，咁樣就叫食腦，唔，因為由頭到尾其實同食腦冇關嘅。咁佢已經問到拜拜名啫嘛，我 你話嗰個拜拜名反而係有個人演喎，即係佢雖然話你成張 人演演係啦，仲要高嘅老人家，但係塊面就爛咁樣，就真係人。咁佢成日喺度 介紹埋呢個邊個啦，好嘛？ 冇錯， 呢個人有名嘅叫 Dow Jones。咁呢個人其實做乜嘅咧？其實佢通常就係、是。好似皮套演員咁咧，你係好少見到佢真樣，因為佢全部都係重度化妝嘅。咁其實你最會記得佢其中做嘅角色咧，就係 Hellboy 入邊嗰個魚人啊，就係佢嚟。咁所以你都 邊個聽唔聽到啲魚人 ？Hellboy 啊 ，Hellboy 入邊嗰個半魚人啊。 哦， 係佢嚟嘅。咁其實你想象下佢就好瘦嘅喎，都高嘅一個人，但係佢平時個樣其實好搞笑嘅，冇唔恐怖嘅，好得。 哦。 咁當然佢即係意思咧，佢應該係好擅長咧用動態去做演出啦，所以佢就會做一啲即係好似皮套演員，不過就唔係皮套，佢係化妝，全身化妝， 即係靠肢體去做戲咁啦，係咪好多時就 咁啊，即係一個好完。 咁佢套戲入邊都正嘅，因為佢嘅出現就個形象咁，佢有啲身影咁，佢有少少寒背咁樣，咁有啲笑咁樣，咁啊有啲尷尬嘅，你問我啫，即係嗰只鬼壓到牆嘅，你問我。咁但係問題佢只鬼從來唔會有動作。佢連跑都未跑過，佢出現就企喺度一一樣樣笑嘅啫。咁你變咗呢樣嘢，你個設定你又變咗你冇啲埋牙嘅鏡頭嘛。咁啊變咗即係係呢樣咯。咁啊嗰只狗又叫做有一幕就咬個人咁樣咯，走咗過去咁啊跑住咬人咁樣。咁但係都出一出嘅啫。咁最尾最後 ending 係點咧？個男主角都話佢有時佢係即係叫都時刻清醒。咁啊總之個拜拜命係想引埋佢個老佢個養父同埋個女嚟到就。想引埋佢講拜拜名，但佢自己咧揾個拳頭打實咗自己個下巴，跟住咬到隻手出曬血嘅，跟住就係叫你走啊，你走啊，跟住後屘然後就立支槍，咁因為之前已經死曬啦，佢就係佢個幻覺度以為有個黑鬼殺佢女朋友，於是佢揾槍打個黑鬼，誰不知打完之後發覺個黑鬼原來女朋友，咁總之個 point 就係、是、個拜拜名令到佢自己親手打死咗女朋友嘅，咁佢已經喊噶啦，跟住個黑鬼咧就唔知點樣揭穿喺佢嘅眼中就見到個女朋友。個唔知點樣又爛咗咁，跟住後屘自己跌咗落樓，又斷咗手腳咁啊，跟住後屘嘔埋血，咁啊死埋咁樣，咁就死咗啦。咁佢最後自己就中咗衝埋去，咁結果啦，又喺度鬥爭，又話東升熱，東升熱咁啊，一路嗌，咁啊跟住後屘結果啦，咁啊最後執起支槍就自己打爆自己個頭死埋。咁但係爆完個頭之後咧，嗰剎那其實阿養父已經知道發生有問題嘅，咁係咁拍門啦，咁啊一。門之隔嘅啫，咁有個位有個符懸念就個爸個阿叔就揾個耳仔黐咗埋咁長度，咁佢總之佢撳住自己個口，最後打爆自己個下，咁跟住就嚇一嚇啦，咁佢自己即刻揸車走，即刻揾翻個女揸車走，咁因為個女咧就後屘又話知道危險，叫佢快啲翻架車度，咁但係又唔知後屘黐垮咁樣，咁所以懷疑個女都有機會中咒，咁然後上到架車咧，咁啊 ending 啊啦，完咗嗰陣時。已經出緊出字幕前噶，咁啊老豆問阿女頭先你發生過咩事？你詳細同我講。咁阿女就話冇啊，我見到有個人佢送咗兩個銀俾我啊。咁啊話咪話咪之後話驚啦。咁然後就執咗喺度，個銀古錢幣。不過呢，去到另外我又見到佢就企咗喺嗰個櫃桶隔離，跟住佢叫我擠銀落去，不過冇擠到。因為爸爸你教我咩平時陌生人唔好同佢乜咁，然後跟住佢就話：咁你見唔見個櫃桶入邊有啲咩？咁然後佢好似見到，點知小朋友就話：爸爸你當我夜視咩？嗰度咁黑，我睇唔到咁。咁佢好似就以為佢依家人會攋嘢啦。咁點知冇事嘅，即係呢家人最後係冇中咒，而又終於離開冇事。咁當然後屘佢死曬，即係死曬，將間屋又燒埋，咁照計完嘅咯。最後出字幕 ending 啦。就出翻啊 ，Matrix 嗰條女，原來喺依單案入面有人未死，咁就係個黑鬼。我頭先講黑鬼跌落樓啫嘛，咁佢都唔係話好啦大鑊啊，嘔啦曬血嘅，啲手腳啊扭曲曬變形嘅。咁但係送上救護車嗰下咧 ，pop 你個臭街，有啲氣咁啊。 跟住嗰啲護士就話：喂，原來佢未死啊，未死啊，乜咁於是個警探伸個耳仔埋去，究竟發生咩事啊？嗰條黑鬼臨死就話：咁拜拜咩？完 嗱，仲有呢套戲咧，就有一個大聲客串，就做一個寡婦嗰、那個，其實嗰個就係菲丹娜維嚟嘅。 嗯， 菲丹娜維 即係死啦！ 唔記得啦，呢個邊個咧？ 阿菲丹娜維。 斯丹拿话系咪怀疑就系话嗰个死剩嗰个啊？即系当年死剩嗰、那个，系咪就 系 寡妇？系啦，我怀疑系啦。 后生版嘅亦都有个老版老嗰个版本就系斯丹拿为做。咁我点？ 哦，咁系有个咁样嘅，但系出嘅啫，嗰个就 系出客串。咁即系话咧，斯丹拿为咪即系嗰时同阿 Super Girl 打嗰个女巫咪斯丹拿为咯、 啊？哦， 即系以前系好劲嗰啲，即系好旧啲戏嗰啲大女主角。咁啊，我又当然有路啦。咁啊，即系话咧呢套戏咧，原来佢都揾嚟嘅，即系唔少人去演出噶。即系虽然你话翻啲好 cheap， 但唔系、啊，你睇演员阵唔 cheap 噶，其实 系明白。 系啊，咁所以就但系咧真系鬼佬就唔系咁快咯。呢套戏即系其实上画嗰阵都几快已经落咗画吓。咁啊，其实平 唔系估到嘅，即系你问我，佢完全真系唔爆谷嘅。即系你话你想睇爆谷，即系意思脑残嘅经络要吓你。要有譬如啲魔出嚟食人場面或者嗰類咯，即係嗰啲佢唔係做呢啲嘅。咁佢即係講好多之前即係叫好拖拉嘅。咁你見佢咁遲先死人，咁遲先嚇人，咁變咗都我覺得係咯，唔係觀眾一般想睇嗰隻咯。係佢又唔係諗住嚇你嘅，佢又唔似好似即係五夜空靈咁樣有啲場口係要做到驚嚇。咁你阿詹姆斯俾我興玩都有個位，即係嘛講啲前因後果之餘，總會隔隔三四個字有個長戲啊，睇住幅畫突然間衝埋嚟咁樣，即係有啲位係特登做嚟嚇觀眾。其實佢呢行冇好多大鑊就，咁佢出現都係有啲玩啲幻覺，最多叫做有啲你唔知幾時係幻覺，幾時係真實。咁但係問題都冇畫面，即係個畫面都好粗，咁佢變咗係呢隻。 咁佢就話， 但我覺得嗰隻拜拜名呢個設定又，我覺得如果即係係咯。即係如果第時有 budget 拍個續集咁，我都 OK 嘅。我幾 buy 啲嘢，係 咁樣。因為佢本身咧，其實都係有個原來有個短篇小説嘅嗰邊字，即係唔係話誒無端作。 未得，唔係騰空嘅。 唔係騰空嘅。咁啊，而家雖然做咩咧？係咯，佢即係佢有啦。咁啊就哇，原來仲得意佢另外一個中文名，可能唔知係台灣。佢譯呢套戲就叫做冤親債主。係。咁樣啊，好古怪。咁啊 ，anyway 咁啊，其實呢套戲成一睇就大家自己判斷啦。OK， 咁啊，所以網上評價都北美評價非常低。咁啊，或者有機會啊，揾翻嚟網睇下啦，係咯，即係你講個星陣，原來佢又唔係渣嘅，原來係咁嘅。 係啊，其實唔 出處嘅 喎。係啊，還可以啦，你問我就係啦。 咁樣啦，就唯一就係班演員陣咯，有啲睇頭嘅，原來都咁。咁好唔好睇咧？咁好唔好睇？即係好唔好睇就唔係唔好睇啦，係咪？不打覺得拍得唔係唔好睇啊？ 系啊，拍得唔好，但系我覺得佢個拜拜名個構想幾咁，因為你其實你寫得好，即係如果個劇本啦，咁你諗下佢講咗個名已經散播到，咁其實揾呢樣嘢嚟扭，覺得幾過癮嘅。咁同埋係有少少，你可以好有啲鬥志嘅，因為你係識觀眾同埋現實，咁你做得好啲情節，你唔好咁膠或者咁簡單得幾個人，咁可以點會入得好好？ 你話佢散播呢樣嘢，呢套戲就唔強烈啦，真係 係啊。唔強烈咪係啊，但我即係側邊聯想到啫。 佢反而咧係個殺人方法咧就有別於其他呢啲咁嘅怪物咧，通常都係嗰隻嘢就可能殺咗你多嘅。 冇錯。 咁佢呢度咧？ 系啊，或者拉周咁样咯，出现就总之死咗噶嘛。但系佢今次要借你，系搵人去杀咯。系啊， 佢呢度咧，其实即系真系一只恶魔。咁恶魔咧就好少自己，即系你喺现实上咧，佢就唔会咁样咁食咗你嘅。佢通常咧都系即系整到你身败名裂啦，整到你即系变咗你，即系佢引起你的确系一啲人性嘅黑暗面去做嘅 黑暗面，冇错。 咁佢系咁样嚟去杀人嘅。咁变咗呢个咧系特别啲嘅，的确吓。咁所以可能佢都系觉得个原著个短篇系。即係有啲意思啦，咁佢就拍啦，不過就可能即係發揮得唔係太好，去到電影就咁樣啦。咁有興趣就睇啦，係咯，冇乜特別，因為要快啲講第啲啊。咁啊，講完呢、這個， 不過我好快提其實拜拜名個導演就係《屍骸》個導演，即係 The Boy 之前有套。咁所以我睇嗰陣時咧，我可以好驚，係屍骸啊，即係死屍嘅屍，骸子嘅骸 ，The Boy 嗰個導演。 即係唔到邊套係 The Boy， 講咩嘅？ 屍骸 就是那套叫什么话有个公仔 请了个公仔哇那套又是被人闹的。 哎呀是啦因为呢我开头未睇我未睇我系惊因为呢思骸个导演出晒名最后冇鬼㗎嘛屌你老咪个人嚟㗎嘛我最惊就包埋名人到到咩系个杀手嚟㗎系个变态杀手嚟㗎好彩唔系真系鬼嚟嘅。 有啲咁 嘅。就咁系啦。 咦点解我查佢个名字又查唔到有拍过呢套嘢。 啊咩唔知道我都係睇香港 poster 咁講。 佢咁講啊 我冇證實喎。 佢 啊香港 poster 話 The Boy 導演咁樣。即係屍骸導演。 好 concern 係咪喎。 即係我。唔緊要我查我而家查。係係。好啊。 我可能亂寫啊即係宮崎駿咩愛徒呢啲都亂乜啦係咪 喂喂你真係啊香港好興呢科嘢喎。 唔係喎我睇到佢係話屍骸個監製喎。 喂喂屍骸個導演做咗監製會唔會啊 咩 屍骸嘅導演做咗監製係咪我唔知咁樣。 你查啦。 我都未我未查 佢。佢又冇寫邊即係佢係邊個。 明白。 總之就 唔係喺呢度做咩總之屍骸監製最新經律結咗啦佢係咁寫。 明白。得就咁好好讲完去咁唔緊要好啊。 你睇下先 啊。係喎唔係唔係个导演唔係个导演。係啊我 check 咗唔係导演。係咪起碼导演唔同名係啦。好下套虛擬都市啦係咪會吧。 定係你就有冇其他讲埋。 冇其他讲啊快讲我要喎。 好快好快啊唔好。 係我讲啲唔科幻嘅好快啫好不好。先嚟就。是唔关故事嗱非正常蟹劍案嗱悬念冇悬念真係一套非正常蟹劍案嘅啫。咁呢特别佢係金像奖最佳电影提名。咁你知即係奥斯卡。咁但係今年你知九套最佳电影提名好 Q 多。咁入面啊张曼丽啊嗰啲咁啦嚟咁最出名啦。咁其中有呢套就係咁迟先上嘅。咁就因为攞呢个提名咁啊好都佢都有搞首映㗎其实即係搞到特几大規格嘅首映。咁我好早睇㗎啦我即係喺金像奖前嗰啲睇咗套戲，咁嗰陣時睇就覺得好普，我覺得好普通啫。咁但係後屘咧睇完就發覺，你回憶翻去係有啲味道嘅其實套戲。咁所以即係始終提名得最佳電影，肯定唔係一啲普通戲啦。你問我就，咁佢有啲西部牛仔味道，亦都有啲咧即係好似逼良為匪嗰種感覺。咁其實點解要非正常劫案呢佢哋打劫就打反子嘅啫，得唔得？驚唔驚？即係佢去銀行打劫咁樣，就立你坑卡嗰扎1000蚊嘅啫。即係你當喺香港嘅情況，咁當然而家係去咗美國啦。OK， 咁你當係立一立就可能立咗佢個坑卡入邊1000零蚊，未必一扎1000蚊100蚊紙，咁一揸嗰扎就走，冇求話一分鐘內就閃人，冇咁耐冇殺過人，冇嘢。不過我試過開槍嘅，打爆啲玻璃咁之類，咁但係從來冇人受傷。咁而周圍打，咁而打親都係某一間銀行。你當中國銀行啦咁結果咁於是就咁就咁咁呢單嘢就一直都有又咪一直係突然之間出現咁而越打越密咁個警探就查啦咁佢哋急啲乜呢咁同埋就有 pattern 嘅明明係中國銀行咁但係呢個老差軍後尾查完之後發覺佢原來話背後經過精密部署佢揀嘅銀行附近又一定要點一定有條路而條路上到高速公路又一定有兩個出口就可以俾你逃走咁嘅嗰邊又要望通一定要有玻璃而個玻璃一定要望到某個坑下直望咁先打唔符合以上條件都唔打咁所以呢唔都唔係間間會打硬係呢幾間然後佢又查到在美國符合這個條件的只有十七間的那我就屌了十七間我派人下去鎖住他等了出來那這個就是個差佬的自謀那而那邊商呢打劫了兩兄弟那那兩兄弟就其實一個就躁狂的躁狂大佬那於是打那最後啊很快說啦因為都知道時間關係那他其實打就為了在短時間內他要籌到筆錢贖回去個祖地即係佢嗰啲西部，即係佢啲住都好偏僻嘅，咁啊有笪地，咁原來就話係佢老豆當年就唔知點樣按咗笪地俾銀行，然後又經過一輪財技咧，總之就佢個家就成日都要還錢俾銀行，就還息嘅啫，都還到個本金。咁啊，總之就即係諷刺銀行一賺啲呃賺小市民錢啦，咁啊即係有啲資產又唔知點樣又俾咗銀行呃咗咁之類嘅，即係佢入面都係咁講。咁但係問題咧，原來個男主角後尾發現佢笪地有個位係有石油嘅， 係 咪？咁好大鑊啦！ 咁呢個石油你送唔到笪地，咁點會即係送到笪草地俾銀行？咁啊仲要自己孭債之餘，仲要即係冇曬自己咯。咁於是就瞞住銀行情況下，佢就要盡快。咁佢話個合約就嚟到期啦，咁仲有半年。咁所以半年內就要打銀行。咁但係佢到亦有到，佢就話：所以我打劫就打劫翻呃我嗰間銀行，所以淨係打劫嗰間。咁同埋就佢立散紙啫，咁但係佢雖然我講嘅話散紙啦，咁但係佢嘅意思即係立攤下嘅錢，佢唔涉及後面夾埋保險庫，咁都唔少嘅佢話，即係有時好少，有時好多，有時可能攞幾千蚊美金，有時攞一兩萬美金，咁但係佢又講咧，其實笪地喺銀行，佢爭銀錢其實唔多，佢先係一個荒謬，因為佢未知笪地有石油嘛，銀行。咁好似都係爭十萬蚊美金咁上啦，咁即係我覺得唔係好似香港咁樣話，哇笪地你咪屌咪成億咁樣，你成億冇可能喺銀行打劫可以贖到嘛，咁佢唔係，佢話個數其實都幾係啊，打劫贖到 Visa 就保，咁就咁，咁開咗見到件事，咁中間有啲西部牛仔 feel 啦，個男主角又個大佬又會好幾型嘅，咁戴曬博帽咁樣又好躁狂嘅，咁總之就會有啲即興打劫嘅，明明冇諗住打呢間，點知食下早餐。佢大佬話佢屙尿，點屙尿就行咗過去就攞咗兩袋錢翻嚟。咁有啲好似軍兵塔倫天倫嗰只嘅，咁跟住總之撞下有啲西部嘅 sniper 射擊啊，喺個公路度追逐嗰啲咁嘅場面。最後佢大佬救佢細佬，攬曬所有嘢上身，自己上咗個山同啲差佬單挑，最後俾個探長勒低咗嘅，死咗。咁而單案就一路查落去，查埋佢細佬，發覺結果啦。咁佢最正就最後真係贖到啲錢，然後贖完的話又唔知點樣，又話再成立個基金呢去管住佢笪地。咁如果基金呢特登搵返嗰間銀行，咁然後就令自己洗貼原意。咁跟住後咪就冇事。咁但係最後事隔十年，個差佬退休啊，佢退休前就特登搵佢細佬，咁就坐低有場對話。咁我估啲美國好鍾意就呢啲。咁佢講嘢嗰下咁幾拉型咁，男人浪漫喺度互相講，個警探一第一句咁講話：我照計你大佬咁嘅材料，佢只能夠打劫，唔識得策劃。我覺得呢單案當年一定有多明一個人，而且嗰人仲好聰明，聰明到可以匿藏咗去做正常人嘅生活咁。咁喺度互相試探嘅，咁最後就一個歪索，佢阿爸啲老婆仔女又翻嚟，咁最後佢就成功自己開發石油。即係叫做 OK 啦，個生活改善咗，脫貧嘅啦。咁然後就咁樣，最後警探就都放過去冇事咁，跟住背住個太陽咁樣走嘅。 咁其實邊個策劃啫？如果係咁講， 佢就即係意思個男主角，即係佢對住嗰個個講嗰人咯。因為佢兩兄弟嘅，佢大佬係躁狂嘅，咁佢細佬策劃。 哦， 係都兩個人嘅啫，其實故仔係啦係啦咁樣。 嗱咁啊，介紹翻啦。咁你有一個老差骨仔啊，老川啦、 啊。系啊，咁我出名啦，嗰个亦好正嘅。 老佬应该系啊，边个嚟啊？系嘛，应该系啊，哥克队长啊。 嗯。哦，唔怪之得啦，系啊，其实两个都面善，你问我两兄弟系啊。 哥克 队长冇你哋。 即系嚟紧神奇女侠嗰条仔咧，即系都系阿 Chris Pine 嘅。OK。 哦。 我介绍翻啦，系其他佢另外嗰个兄弟应该系啊，做过Angel 啊，即系呢个 X Man 做过 Angel， 即系唔系新嗰套啊，好旧嗰套。Last Stand 嗰度， 哦， 唔知道，即近排就唔係做科幻嘢嘅，好似係， 嗯，明白。 咁啊，冇啊，我介紹翻先，因為大家冇 get 唔到嘅，你唔講少少啲演員嚇，咁好似好虛。 係啊，靠佢哋補翻啦，我因為啲英文差，我成日記唔到啲演員。 係啊，超乖。 好，咁啊呢套講完，就跟住就仲有快講就喂，嗰套非凡任務就真係要講講喎，好快地啊！咁非凡人部啊，庄麦兆辉、庄文强，咁麦庄配啊，咁啊当然麦庄刘配就系无间道啦。咁然后就有头文字 D 啦，咁但系就被定义为头文字 D 唔掂啦。咁总之而家就佢同麦伟强啊甩咗啦，即系咁然后就麦兆辉配庄文强，咁然后出咗就系《舌剑风云》啦。OK， 咁《舌剑风云》一二三，咁我都好正嘅，三套都，咁所以就叫麦庄配。咁啊，其实麦庄配唔配刘咧，我觉得仲好睇嘅，我个人意见啊，我个人意见啫。咁啊，所以我對麥莊配呢、這個麥兆輝莊文強呢個組合係予以正面好評，佢第一套合拍片， 但係應該咁講，唔好咁講。其實《鐵風雲》都合拍嘅，坦白講，你抄翻你一二集咧，第三集就未必。咁咧，但係呢套就其實都係雖然都叫合拍啦，但係合拍嘅意思就好似《湄公河行動》咁，你都冇人知道佢合拍片，其實就係國產片嚟嘅。咁即係已經合拍得嚟就又可能有香港酷，我見烏拉都有香港攝影師啊、剪接啊、配樂嗰啲都揾翻香港人做。咁但係對酷啊、拍啊，或者可能好多後面演員嗰啲全部都國內嘅啦。咁都係即係好簡單定義為就收錢拍啦，即係香港導演咪收錢咪幫你拍咪幫你拍，咁就叫合拍啦。咁呢套叫非凡，有冇睇個 poster 咧？成個 Tony Jaa 咁樣嘅。咁啊，即係你就咁睇非凡任務，你唔知佢咩戲種，你只知可能都係知警匪，一係就可能監獄，會唔會一個監倉叫屠獄，類似或者做卧底咁樣，咁你得到啲咁嘅信息嘅啫。咁而事實佢係一套好膠嘅卧底槍戰片。OK， 咁但係個卧底咧就唔會扭橋嘅。第一就觀眾話柒都知道卧底嘅，因為佢一開頭自述已經講我其實我係一個警察，咁第二就係撚柒人都知佢個目的就係要混入去個毒販集團咯。咁個時點都係以男主角個角度去講呢件事，就冇懸念 ，straight forward， 啲橋又好乸佈局好乸白嘅。咁跟住就變就咁啊打咯。咁最大鑊就成套戲最後先打嘅，就之前都係啲。即係同啲黑社會啊互相控啊啲槍指啊指下咁都冇乜見真章嘅。咁最多就開一兩槍咁跟住打贏咗個人制服咗兩個人咁就完咁樣嘅啫。咁最後場 ending 就好長。 唔好講呢啲啦，唔好講呢啲。咁套戲到底好睇定唔好睇嘅呢？ 唔好睇，即係失望咯。即係麥裝配劇強係不嬲強喺啲劇情啊，即係好似你《鐵證風雲》係啲角色刻畫啊，同埋嗰啲劇本章嚟咯。咁你《鐵證風雲》其實唔打噶嘛。但係你好睇嘛，你一二你都哇跟牽住走嘛，咁就呢啲就叫劇本章嚟喎。咁呢套冇啊，呢套就流於變咗一般槍戰片。咁我就想指出就其實邵輝加張文強其實唔撚識拍槍戰片嘅，你無間道屌佢邊係開槍嘅啫，無間道講個劇本啫嘛。咁變咗好多嘢，其實佢唔識拍槍戰，又唔同林超賢。林超賢咧，佢都知《湄公河行動》係爛嘅。個劇本咁同埋都係屌你即係 sell 公安吸毒咁啊，即係大公安主義咁，但係人哋佢識拍槍戰拍得好嗰啲槍戰，咁呢套嗰個 ending 槍戰就拖到半個鐘，大問題你打嚟打去都係咁冇變化，成日咁樣出嚟開槍有人死，即係飛路跑揸架車架車爆 咗，唔好睇就得啦，唔好睇就得啦，唔好睇唔使推介啦， 係啊，哦咁係啊，係 啊，唔使睇啊，咁有咩仲有冇邊套？ 跟住啊，哎呀， 冇就虛擬都市㗎啦。 可以都知啦， 系你讲 讲。咁我想讲星之型嘅，我都好睇啊，星之型啊，系我都。 星之型。 你问我觉得星之型啊，我觉得星之型好睇过你啲名字。如果你问我就以戏论戏，系啦。咁当然剧本就冇得讲啦，即系应该话个票房就冇得讲啦吓。咁但系我又觉得几高水准嘅，其实佢又唔算系青春片。 其实星之型嘅日本票房都好劲噶。 咁唔係爭好遠，爭好遠。 你 嘅勁幾多錢 呢？唔係啊，你窮過李嘉誠，係咪你係乞衣先？ 係。 你窮過李嘉誠，可能你都係香港第二大富豪啊，大佬。即係唔係？ 咁佢都入唔到十大。佢都入唔到十大，你唔計。即係 入唔到十大，哥斯拉都入唔到十大，但係佢依然係當時第二票房。咁其實好犀利嘅。 係。 唔係史上啊！你講史上十大啊，大佬你下講。 咁你啲名字點解會咁堅明？點解全民會推？因為佢入到史上第二嘛。你啲名字咁你係個數爭遠嘅。即係譬如你好似咩謝謝你嗰、那個佢話咩咩咩勇者票房 第一大富豪同第二大富豪個數都爭好遠。OK， 咁但係都好有錢嘅。OK， 即係而家我講佢其實個票房都好犀利。我冇話佢 number one。OK， 但係其實已經好犀利㗎啦。OK， 已經好犀利嘅。如果唔係咧，根本唔會攞嚟香港播嘅呢套戲。OK， 咁係，但係佢真係叫好咯，我調翻轉，我 佢本身咧嗰個套戲 就好喎，呢個劇 咧裏邊講嘅內容咧，亦都係少喺動漫裏邊去見到嘅。咁其實呢個就係、是，即係佢唔係淨係賣座，係因為佢裏面的確有即係啲好嘅內容嘅。即係呢套賣座係有原因嘅，就唔係話係哦，淨係啲靚景啊咩 sell 到你啊，啲歌好聽就唔係呢隻。咁所以呢個就實至名歸啲呢一套嘅。 係喎，咪同埋個劇本都犀利好多。咁當然你啲名字其實你當即係啲娛樂青春交嘢啫。咁呢套就真係唔係嘅，有嘢想講嘅。即係我就開心嘅，因為我睇完係有啲 感七情嗰只嘅。 你的名字 咧，幾高？ 唔係呢個新海誠最好嘅一套作品咯，只係佢最賣座的一個作品咯。佢 商業， 佢 最商業， 係最商業作品咯。咁當然唔係話唔好，但係其實係好炒翻佢以前啲嘢一碟咁樣。咁但係佢就因為經咁多年嘅即係歷練咧，咁佢都知道點樣去掌握得翻啲觀眾嘅即係喜好咁解嘅。咁但係咧，其實我都覺得佢最好嘅作品真係唔係，即係佢自己最好嘅都唔係呢個你的名字，係的確係事實咯。咁但係其他啲即係佢唔係咁易入口咁解嘅啫。其實嗰啲好嘅好啲嘅再。咁所以唔係講好唔好，有時票房一件事。個作品係咪好作品係另一件事，咁但係呢個星之形呢算係呢都係一個好作品，亦都係賣咗，即係咁講啦。咁其實值得大家入場啦。咪其實嗰個謝謝你都好嘢㗎，不過就文藝路線嘅，所以其實即係呢期上呢幾套呢其實都係一啲奇葩嚟㗎。 係呀 其實值得大家睇㗎，即係如果你咁講謝謝你就直情唔係話好勁㗎嘛，不過你以為你知唔知其實佢係籌錢白㗎咋。 嗯哦， 明 中 籌，係啊，係啊，即係網上中籌，係啊。咁而即係佢的確呢個故事咧，原來亦都係有即係一定嘅即係意義喺後面啦。OK， 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就睇啦。咁啊，新年都話其實又唔悶嘅，其實就你即係實質唔悶嘅套皮。係 啊， 即係大家成日諗阿信啲故事啊，咁唔係原來唔係嘅，唔係咁樣嘅，咁樣啦。 哦， 咁有佢價值啦。總之係啦，係啦，即係呢幾個動畫有佢價值嘅。好，仲有冇？冇就快啲啦，咪要講而家。 好啊。 快快快！ 好啊，咁啊，快快地虛擬都市，咁虛擬都市就話都話張 poster 設計嗰個真係天才啦。咁啊係人，咁啊我都忽略咗冇做功課。咁因為屌你知我立場，我係唔係戲我都睇啦。咁所以我都係睇張 poster 有啲叫做基本嘅印象。咁佢改個名叫虛擬都市，咁我都懶嘅，又冇睇佢正式韓文嗰個真名個名。咁原來後屘阿 Tasco 提我先知，原來佢又叫做被操縱的城市，係嘛？即係操縱的城市咁啊，係啊，就係叫虛擬都市，係啊，咁原來咁解。咁而睇張 poster 咧，哇，頂你個肺，啱嘅。我因為分記者，我得垃圾，所以我分記者呢個系列，我喺個腦入邊，我係唔記得嘅。所以 Tasco 睇我，其實佢唔似移動城堡，係咪叫咩移動係咪？移動迷宮係啊，唔似移動迷宮，似分記者咁係啊，即係佢真係似分記者多啲嘅。咁但係我啲垃圾我冇喺腦度唔記得嘅，所以我一。第直覺睇到，咦？話點解起移動迷宮嘅？寫住叫虛擬都市，個天又有啲咁樣虛擬嘅電腦，仲拉係韓國拍，好似移動迷宮咁樣，有啲幻想空間、青春去闖關咁樣，仲美科，喂，值得睇啊！韓國睇到啲特技點，咁嗱，我咁嘅心態入場，哇！撲街一入到去已經發覺唔多對路，無端端自述講話自己，我而家估唔到，我21歲嘅已經坐監。跟住就慢慢咁樣表對 walk 咁樣行入去間房，跟住就回想啊，點解會坐監呢？咁樣咁啊，跟住揭開咁樣，咁啊奇，不過佢頭佢一開波佢係有個幻想世界嘅，有事實有 少少叫做 曬快咗，係啦，佢一開波就打緊機嘅，即係真係回頭對槍點樣咁樣，跟住就喺個直升機度飛落下面，跟住就有啲槍戰咁樣，咁仲要打得都幾長嘅。即係佢唔係話就咁 sell 完個 concept 就算，就即係好用心，冇話叫用心啦，佢不過佢力有不逮嘅，即係嗰場槍戰都唔好睇嘅，你問我，咁但係又打嚟打去咁樣，就都有講下，佢因為有啲角色嘅塑造啦，就標榜下隊長原來好勁嘅，即係喺個 online game 嘅世界，佢係好 top 㗎啦，即係世界有排名嘅，咁原來佢嗰條 team 咧都勁。但係有個胡鬚佬，個胡鬚佬就即係個表面出嚟就好似大叔嚟嘅，咁啊跟住好驚咁樣，有啲好驚咁唔敢衝出去，咁啊有個冇文爭啲死咗隊長咁樣，跟住個隊長咧唔理個任務，唔拆炸彈都飛落去救啊胡鬚佬，咁從而就可以打人。 唔好做長氣講啊，喂唔掂我哋冇十個鐘啊。 好，咁啊總之就咁樣鋪排，咁啊最後就胡鬚佬出場，現實世界個胡鬚佬原來索女啊，其實都唔索嘅少女，總之係一個青春嘅少女啦。 系啦，我讲翻少少啲演员先。 好啊， 咁咧呢、這个男主角咧，其实都系第一次做戏，即系做担正啦。咁就叫做池昌旭啊。OK， 咁 有冇粉丝啊？粉丝系咪 fans 啊？即系咪 咁会有啲嘅一种，咁会有啲嘅。但系佢戏就系第一次担正做男主角咯。咁都係啲新晉上位㗎啦。 我唔知喎，但係你問我佢除過衫嘅，佢唔係好大隻嘅，即係講，因為你啲韓星會有啲唔係小鮮肉，就一係要好大隻噶嘛，佢又唔係，佢又唔係小鮮肉，又唔係大隻嘅嗰啲，係啦，普通嘅啫。你問我就係啦。咁女主角咧？女主角邊個？ 咁女主角咧？女主角就勁啦，呢、這個。 個名勁啲，個名勁啲，個名好勁。 係沈欣勁啊！ 沈欣勁啊！欣勁 係。欣景 听错， 点搞嘢嘅？ 系咯， 即系译音就 系 咁译。 哦，唔系搞笑啫，个名嘅，唔系其实好犀利嘅嗰个女仔。其实你睇过啲嘢噶啦，好熟悉添，系乜嘢咧？ 系啊，系啦。咁嗱，如果近排咧，就系呢个《尸杀列车》啊。啊？唔系啦。 一开场 跳落去嗰个女仔系嘛？ 一开场上火车嗰个女仔。 哦，系啊，咁系你咁讲我认得，因为佢又系啲嬲嬲嬲头发嬲捻住咁样噶嘛。系啊，冇错。 咁咧，而喺呢个《尸杀前传》啊，首尔站嗰度咧，就系佢配个女主角音嘅。 哦，明白，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平时咧就系仲有做呢个。阳光姊妹图啊，嗰、那个女主角年轻版、 啊、 就系佢啦。 佢咁有戏喎、啊，如果系咁。 系啊，另外仲有一套奇怪的他，不过香港可能冇乜人知啊呢套。 唔识，我都未睇过。 咁咧就系佢就系讲佢要做一个阿婆，就系、是、变咗做呢个后生妹。系真系变咗个后生。系啊，类似噶。 我重返二十岁嘅正版，因为重返二十岁买韩国剧本噶嘛。我明白，我记得。 系啊，佢要扮一个阿婆嘅动作性格。 我咁叫佢应该系即系直头演，即系有演技嘅人咯。但系呢套戏唔错噶。 系。 呢套佢少成日嬲紧住个头发，我都睇唔到佢正面嘅。系啊，冇。 嗱，你话嗰个男主角叫做咩？池昌旭系嘛？ 系。 其实系做过呢个《奇皇后》入边做嗰个太子，咁样做咗皇帝嗰个。即系电视剧啊，《奇皇后》有冇睇过？韩国电视剧， 咩捉棋捉到变做咗皇帝嘛？ 系咩啊？《奇皇后》啊，讲元朝，跟住佢哋话嗰啲 奇怪个奇啊， 嗰时啲韩国系要、 哦、 即系嗰啲贡女啊，即系送俾佢哋做贡女啊嘛，即系去 祭品嗰啲系， 去祭品即系做宫女。咁但系后屘呢个宫女就变成咗奇皇后啊。唔係真人真事嚟噶，我緊係歷史故事嚟嘅。 即係我真事嘅，我 OK。 歷史故事嚟嘅，即係佢點樣哇？點樣後屘點樣鬥啊？啲咁嘅宮廷鬥爭好勁，嗰啲嘢。咁啊，呢個池叔就係做，即係佢就係俾阿池叔夾中咯，即係除咗就係嗰個太子咯，最多係，就係咁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人 明白，我啱啊，其實就咁啫。即係你嗱，你問我我唔識喎。即係你雖然你講咗好多 background 啦，咁啊，但係你問我普遍觀眾一定唔識嗰啲古代人嘅。咁啊，冇乜星嘅效應可以引 起。你一講起佢會記得，即係你認就未必認得。你 係啊，講起記得都唔認得個樣。 點會唔記得啫？屍殺一隻喪屍都唔記得啫，係嘛？奇皇后好多人都 知佢 啊，奇皇后好出名嘅大佬，我都睇過啊，我唔睇都睇過大佬，我唔睇韓劇㗎，但係我都睇過大佬。 咁啊，套戲就你問我啊，一定唔得㗎啦，我覺得真係唔掂嘅，即係啲劇情有狗血嘅，有。其實我都即係我真係覺得係偷天拔霧嗰類層次嘅啫。不過你問佢講翻點解叫虛擬都市，我都唔係好明嘅。不過就你當佢後面有個黑客系統咁咯。咁最奸嗰個大奸，不過我奸角屌嘅早知佢奸嘅啦，即係都唔係正常嘅。咁啊，即係一個唔正常嘅律師咁樣，咁啊最後原來係大奸角咁啦，就話過去可以透過啲系統就 check 查好多嘢。背後可以 check 到邊啲人去過邊，咁佢又會咧幫人哋捏造啲證據，幫啲富商嗰啲當啲富二代殺咗人，佢就可以屈啲平民殺人，咁啊證據確鑿嘅，哇揾有 team 人又幫佢又搬屍體啊，整啲在場嘅證據，嗰邊又會屈，咁啊又會通知埋傳媒，咁啊證據確鑿，咁啊入佢罪，咁啊幫啲有錢佬洗脱呢啲嫌疑，咁樣你當係咁樣嘅犯罪集團啦。咁所以男主角俾人哋屈咗做奸殺，咁最後啊逃獄出嚟。 佢個 team 人， 係啦，咁最後又打贏個 team， 咁係啦，咁打機個 team 人就原來又好勁嘅，咁其實其他啲人唔勁嘅，即係胡鬚佬勁嘅，即係女主角勁嘅啫，咁女主角接近佢嘅黑客程度就即係勁過俄羅斯嗰啲特務嘅，咁即係全世界都接近佢可以開到啦，接近嗰隻程度講到，咁就咁，我點知就咁樣 黑客。唔係，佢 佢嘅 team 人仲有一个都好劲嘅，佢话 哦，即系整航拍， 系啊， 喷射弹， 佢系啊，喺 深圳做特技 啊，系做维修嘅，唔系两个，一个做 电影特技， 系 好唔 呢个电影特效， 系特效系啊，好似系爆破添咯。你知唔知五个虚拟世界望落去又好似型仔啦，但系到去现实就只阿叔嚟嘅，除咗个胡须佬就变咗嗰个女主角啦。咁另外嗰啲就變咗有啲有個直頭係話係即係好似啲五廿零歲嗰啲待退休啲公務員咁樣，咁但原來又話會正義，咁我知道個男主角被人屈奸殺，咁因為個男主角直頭被人屈奸殺嘅，完全被人屈嘅，咁啊後屘佢阿媽死埋嘅，自殺埋咁樣，咁於是就搞掂個集團咯。但係搞掂嗰啲好鬼偷天特務㗎，即係王晶嗰啲橋嚟㗎，最後逆轉性又全部嘢都假嘅，咁樣跟住 keep 垮啦，咁跟住又將係啦。好似嗰啲王晶最後嘅世界盃係自己拍咁嗰類嚟㗎，即係你問我攤出嚟講就唔得㗎啦，即係啲係啲細位同條橋都唔得嘅，即係其實唔 work 嘅成套戲。咁但係你話咁咪就係將 poster 呃咗人入場，咁我覺得佢成功就係個 poster 跌就咁啊，就係你問我係啦，值得講就呢樣啦。 OK， 有冇？因為有人等緊打入嚟。 好啦。好啦，好啦，冇啦，系咁多。 好嘅，好嗱，咁下个星期有咩戏？嗱，我哋一阵会继续讲呢个虚拟都市啊，未讲，我未讲。 系好啊，好啊。 咁啊，下礼拜咩？ 下个礼拜，下礼拜 F F 七咯，咁咪 F F 八咯。 哦，即系 同嘅时速。 系 ，OK， 好。咁啊，就系呢度啫，系嘛？ 跟住就系啦， 波子做未先？波子 B B 做未先？ 做啦， 好啦，我做呢个礼拜四咪正常咯，礼拜五复试啊嘛，系啦 ，OK， 系啦， 好啦，下礼拜啊，咁不打同大家讲啊呢个啦，系咪再蓝精灵啊？好似系嘛， 仲有咩？ 蓝精灵， 蓝精灵系啊， 十分劲， 哦，蓝精灵啊，系，但系好似系咪呢期咧 ？OK， 系啊，系啊，系啊， 系喎，即将上映喎， 仲有北韩骑劫梦工厂， 哇，犀利啊呢出， 啊。 呢度犀利， 但我北韓的咩成日嘅夢想，明白咩？ 真人真事喺呢度，係啊，喺淺水灣俾人劫走啊，係啊，呢套正過呢個高潮的 show 應該 係。 OK， 喂，咁好啦，咁下個禮拜不打再同大家講下呢幾套啦，好冇？ 冇問題，好冇？下個禮拜再見大家，拜拜， 拜 拜。 係啦，咁啊，繼續講翻少少虛擬都市啊，嗱，其實。呢套嘢咧，我就覺得佢上得好係時候喎，喺香港係點解咧？因為啱啱就已經嚇有啲校園欺凌啦，係嘛？港式就比較即係比較碎料啦，係嘛？請佢食腸仔蛋啫，係嘛？咁啊，但係呢個大陸啊犀利啊，係嘛？係啊，就係呢個校園係點樣咧？咁啊，即係初就好似基本收下保護費啊呢啲咁啊有嘅，都嚇香港都有。咁啊，但唔係喎。唔俾唔出，佢收佢好多喎、啊， 嗯， 以萬計喎、啊，學生俾唔俾得出咧？你覺得咁啊收俾唔起啊？俾唔起？咁佢話嗱，你俾唔起我殺你咁，咁啊吹水就聽得多啊呢啲嚇，點知真係殺咗？咁啊，咁啊冇啊，咁啊一定係嚇、啊、查啦，係咪先呢啲係咪？點知咧，哇揞到係直情係即係密不透風，甚至乎即係真係咧，去動即係去到唔係話香港啊啲咁濕碎嘅傳媒啊，去到中央啊級數嗰啲，哇！竟然都話會俾啲嗰度當地嗰啲即係嗰啲啊，即係趕走啊，甚至恐嚇咁喎，犀唔犀利啊？嗱，咁我覺得嗱，咁大家睇啊，其實如果呢個虛擬都市呢個故事咧，其實做乜嘅咧？咁佢都係講緊有啲咩有錢啊，或者啲咩政治大人物啊。咁可能你啲啊個仔啊殺人咁啊類似，咁佢嗰個組織咪就幫佢去毀滅啲證據，咁同埋嫁禍另一條友咯。因為你一定要揾替死鬼嘅，你因為真係死咗嘛。嗱，如果呢個故事你諗下，呢、這個虛擬都市故事，喂拍喺大陸拍，喂廣告中國，喂即刻好現實喎、啊，係咪？ 應該唔俾拍添。 唔係，咁你拍佢啫，你可以韓國拍就個古仔講中國噶嘛，得啦。哦、可以㗎，你咬我吃啊，係咪？我都冇呢套戲喺中國上啦，係咪啊？得唔得？係咪？即係你可以夠膽南韓拍北韓㗎， 係 系 冇话得唔得嘅啫，系咪先？最多咪打过。 系系系咩？自杀金正恩都拍得出 嚟。系咯系咯，自杀金正恩咁冇话拍唔拍得噶，咪中国内地喂嗱，我唔知道中国内地拍唔拍啦吓，咁我觉得其实香港应该拍得过啊，系 啊。 嗱， 咪听即系听讲咧，大陆嗰单嘢咧系直情佢哋会。封锁咗个网络，即系全市停电啊！ 系、哎、啊， 咁样嚟冚嗰单嘢。 科幻啊，唔系，同埋啊，最尾啊，好似系屈晒嗰啲啊，即系讲真话嗰啲人，嗰啲先至系话系。 系啊，散布谣言啊。 系啦、啊，冇错啦，咁样啊。嗱，咁你话呢套戏话好假，唔系喎，喺中国就好真实喎、 啊。 系。系嘛，即系可能人哋拍套戏讲大头奶粉，哇，边人咁贱格，即系 B B 都害诶。唔係喎，喺中國係現實喎、 啊。 可能你拍到西片咧，食狗肉，哎呀，邊有咁慘？ 係啊，係啊，係。 嚇、啊，唔係喎，中國係現實喎、啊。咁大家諗現實同唔現實嗰陣咧，就、啊、其實你諗真啲先，好多你覺得唔會發生嘅嘢咧，都有某啲地方發生。咁唔一定係中國嘅，即係其實可能有好多你唔認識嘅其他嘅地方啦，即係有好多其他地方噶嘛，咁唔係就係中國嘅。OK， 即係你唔認識嘅。嘅地方以外，其實好多嘢發生緊，你唔知 道。好似咁敘利亞嗰啲咁樣， 你不能想象嘅嗰啲嘢，係哇冇搞錯，沙林毒氣佢咩都做得出嘅，咁咪做佢做咪做得出咯，做咩？係咪？哇咩有啲國家禁夠姜就放佢飛彈，唔使去聯合國批准，咩就係有人咁做，係就係有條叫做 Donald Trump 嘅傻佬，咁你話唔現實？唔可能嘅，呢啲要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批准嚇。咁現實就係冇喎，唔係即係現唔現實呢，其實冇現唔現實嘅。首先就係佢個故事，佢有冇違反一啲唔得嘅嘢先？好啦，你話哇，有咩可能嗰個男主角又咁勁啊，打機又勁啊，又話又同時又係咩跆拳道高手？喂，其實佢係話佢以前就呢個國家隊嘅，咁但係佢先話佢係冇玩㗎啦，咁所以佢先打機嘅啫。咁冇玩當然佢唔知道做咗啲乜㗎啦，嗰度冇詳細講，即係犯咗啲乜嘢，咁所以俾人係咪隔扯咗咁嘅類似、啊、好似係咪咁嘅好似話 佢又好似冇特別咁講喎。 唔係佢啲新聞報佢嗰陣啊，佢又有話佢係前國。 喔係呀係呀係呀。 佢要講到佢好衰嘛，嗰度呢佢又冇得撈呀，咁跟住後尾又做廢青呀打機呀，咁但係其實唔係喎，佢轉咗做玩另一種 sport 㗎嘛。即係如果你自己打機係種 sport， 咁其實佢可能佢即係當然啦，跆拳道同嗰個就冇乜關係嘅。咁通常都係打某種波就轉打另一種球類就比較多啲。咁但係其實佢只不過都係唔玩某一種運動之後轉玩另一種啫。咁其實唔係好奇喎呢樣嘢。其實你反而咧美國好多時都係咁，即係有啲退咗某種某一個運動會退咗役啦，咁佢又玩另一種。即係佢某個運動可能個年齡會要後生啲先至得噶嘛。咁可能你例如你。唔知打咩，跟住轉打 golf 好老都打得咁啊！有大有呢啲咩人，咁有咩咁怪？咁佢唔係嗰個無端端好打，無端端佢唔係無端端嘅，佢已經俾咗理由你㗎啦。咁如果係咁，咁你喂你唔問下 Tom Cruise 喺職業特工隊做乜樣都勁，你唔問？唔係，其實我想點解話呢一套戲其實係一個好動漫嘅設定？其實即係你唔好諗太現實先，即係你呢種特工啊、動漫啊咁係咁㗎啦。 系 咁啊！占士邦打不死，你又唔问点解？吓冇乜点解咁你呢啲古仔咁佢咁鸡啊，做唔到呢个特工主角啦，系嘛？咁其实佢呢啲都系有少少特工咁噶嘛。咁不过就特别啲，佢就讲佢哋其实只不过系班打机人。咁但系正系因为佢打机咧，咁可能好多网络啊，好多嘢咧，其实佢都有一定嘅能力。咁啊，正就系挑战翻另一个咧，系靠网络去即系改变一啲嘅犯罪嘅证据啊，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網絡戰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取材咧又唔係話好唔關事喎、啊，最少係咪？ 嗯， 即係最少你對比一下無線而家仲做緊嗰套咁嘅阿鄭俊宏嗰度叫咩話？ 鄭俊宏嗰套叫咩？敵對同謀啊？ 嚇？ 係咪敵對同謀？ 應該好似 唔記得啦。 啊，啱啱做 加良嗰套啊，就係、 是、 你比較一下。 係。 咪即刻好好多咧！佢呢出《虛擬都市》係嘛？ 係啲人拎係同荷里活比啊嘛！ 唔係，即係個題材有啲似嘅 ，OK， 又係講 係咪 exactly 有翻個角色喺度添啊？ 有翻阿賴慧 玲引引啊， 係啊，係咯。咁阿鄭俊華咪阿邊個咯？咪阿呢個池昌旭咯，係嘛？ 啊， 你睇下你拜邊個？冇啦，係咪啊？即係咪住先？即係你比較一套嘢嗰陣，你要同翻同區嗰啲比嘅。即係呢套喺度亞洲電影，咁我就覺得佢。比起一般嘅日本戲就已經係冇咁悶啦，即係就算你動漫改編都唔好睇嘅，你知好多日本嗰啲大佬 係唔知咧，好慢嘅喎啲速度。 當然論橋咧，咁日本啲動漫改編啲嗰啲橋當然好啲 ，OK。咁因為你有個咁嘅作品喺前邊，咁亦都一定嘅擁躉，咁你第一拍呢個真人版都係賴嘢多，咁啊港產片就更加嘥氣啦。一拍親呢啲咁嘅特工片咧，就多數都表咗搞笑嘅，係啊，表搞笑，即係根本就拍唔到正經。嗱，咁呢度尚算佢唔係搞笑啊，冇啊，唔係搞笑嘅，唔係因為你誇張咧就好難唔搞笑啊。呢個難度喺呢一度啊。 嗯 即係如果你可以拍到唔係搞笑，你咪好嘢。但其實嗰啲像啊黎明，你咪嗰啲咪叫做唔係搞笑咯。成黎明你咪拍過啦。嗰啲咁但係都一般般啦，係咪？你唔可以話嗰啲有啲咩咁勁，係咪？咪渣仲渣啊呢啲啦。咁其實唔係易做㗎喎。如果你要做一個即係算係比較超現實少少嘅題材，咁你又未唔會搞到變咗笑片咁你呢個平衡你試下攞啦。你試下。係咪咁易呀？如果你當成係有少少哦，即係佢個古仔有啲動漫 feel 嘅，咁你去咁諗，唔係即係唔使咧下睇戲咧合唔合理啊，現唔現實嘅？首先呢套戲係咪現實先？ 係， 唔係現實係咪？ 嗯。 咁你當科幻片睇嘅啫，其實唔係幾奇怪啦。嗱，好多人就話入場當科幻片，咁你既然當科幻片，點解你會覺得佢唔現實咧？咁唔通阿高善就 show 現實？高原的商業現實我想問 不是沒有特技啦點包裝他啲人都是體驗啲特技啊啲嘢咁飛飛去咁樣 開場 得到 OK 啊。 嗰個打機嗰度呢係特技㗎。係 啊。 即係佢點樣啲喺啲嗰啲咁嘅直升機度跳落嚟啊嗰啲呢 係啊。 我都 OK 㗎喎做得點樣我唔會好差你阿古天樂嚟緊嗰出你拍到咁先啦。我都唔係好差喎點樣好差。 係啊嗰場其實係拍得好㗎算係。即係當然啦咁你知佢係其實打機嚟㗎嘛咁佢亦都會令你覺得佢係打機嘅即係佢有返啲數據啊之類嗰啲咁樣俾個感覺嚟嘅同埋佢啲嗰啲即係假嗰啲 CG 嘅嘢呢佢亦都有返個少少感覺啊你都會睇得出佢係 CG 咁。即係佢因為佢係 game 嚟㗎嘛咁俾返呢種感覺你 ok 啊正常啊。 係即係佢唔係一個完全疑真嘅。 係囉咁同埋佢打到又好誇嘅個男主角又咁樣即係轉個圈啊射死曬啲人啊咁樣嗰啲呢咁你咪。 專登嘅佢專登嘅。咁跟住嚟返現實世界啦。 係啦。 咁現實世界佢係現實㗎啦佢唔會誇到咁啦係咪啫。 係囉。或者一個網吧去吃杯麵咁。 當然啦你後面個男主角都好打你話咩搵咩搵啲咩彈人啦。 喔搵 紙筆 其實嗰條唔知即係佢坐監嘛咁入面冇武器啊正常嚟講。雖然唔知點解對手嗰邊有啦。咁佢就攞條布條啦咁但係就應該係有彈力嘅我諗。咁就同埋就做一個彈弓啦另外就用啲紙啊同埋呢個應該係原子筆嘅筆芯呢就卷埋佢就變咗一支箭咁樣喎。 嗱佢嗰個東西呢有個名堂呢叫破滅魔劍啊。 係。 呢排大家應該唔會陌生嘅如果大家有睇呢個鐵血高達。係 重點去到呢度啊。 佢 話套片應該改名喎。 佢自制破滅魔劍啊嗱呢個好嘢啊。 係勁啊。 勁啊大佬。仲有咁彈呢真係幾勁啊大佬。射得低人啊大佬。咁你話好差咁你咪呀你下下話唔現實咁其實你咪唔好現實啦咩問題啫。 係。 差先佢咪打得好假先唔係又話嗰度打都 ok 㗎喎。 係。 有冇話你好唔入信呢 唔系佢喺监狱入面咧，后屘发奋咗之后再打咧，嗰场都好睇噶。 系咯，系咯。咁其实就系话一个俾人屈咗入去坐监嘅人，咁佢个阿妈就极力想营救，咁点知咧佢揾正嗰个律师咧，点知原来系衰人嘅，直情就系呢个主谋嚟嘅。 系 扮好人， 最终大 boss。 结果就佢阿妈就自杀啦，咁啊咁啊激发呢个男主角就唔得，佢一定要反击咁。咁结果逃咗出嚟之后就。再聯同佢哋呢啲咁嘅網上朋友，其實佢哋未見過喎， 係， 即係佢唔係好似即係你平時諗咁啲 team 人，即係本身啊，即係唔係佢只係打機嘅 team 人嘅，佢哋從未真身見過。咁結果就呢班人就 team up 就反擊呢一個咁嘅集團。嗱，咁其實我又覺得成個故事起碼係又唔係舊喎呢條橋點樣？嗱，首先你要喂大佬啊，其實真係萬變就不離其裝，你講故仔，咁問題就係你點樣揾一啲新意啫？系嘛？即系你好简单，推理剧，哇，梗系有人死，死完有个谜，咁跟住有个侦探出现，咁个侦探通常就神神怪怪，一定系咁嘅。但系跟住梗系就谂一大轮，跟住就啊，跟住其中个凶手喺我哋里边，喂，差唔多由福尔摩斯开始，啊，到金田一到咩，全部都系。咁其实你就要揾一个新意啊！点样摆再摆落呢个呢样嘢度？嗱，都系呢一个戏个大桥唔系话好新，但佢摆咗好多新嘅元素落去啊嘛。 嗯嗯， 系咪？咁而呢啲元素，你我见唔到香港或者都唔系好识玩吓。即系当然美国片就呢啲更加系已经耳熟能详啦。如果讲呢啲即系嗰个人系玩网络嗰啲嘢，咁就好多嘅吓。 系。 咁但系即系鬼佬，当然你觉得科幻就一定系。即係好多啦，你即係一定玩得好嘅 ，OK， 都係好多。咁但係你冇啊嘛，咁你而家你亞洲電影嚟咩套？咁其實喂，我又唔係喺度好好啊，但係喂，我睇下尚可以喎。 嗯。 嚇。嗯。咪係咪好差咧？咪真係好差咧？ 未至於好差。 以亞洲片論亞洲片，我呢套都你拍唔到咧，香港。 嚇。 講完啦，係嘛？肯定好過你頭先話無線嗰套啦。嗰度叫乜鬼嘢啫？我成日都噏唔出佢名嘅。 直對同謀啊！ 嚇、 啊？直對同謀？ 唔係，好似唔係咁樣。 唔記得係冇睇啊！ 個疊字我記得好似係。 咁我係疊對同謀啊！ 嚇？係咩？ 啊，與疊同謀 ，sorry。與 疊同謀，係。 係。 係咯，我啱完咗啦咩？哦。 係啱啱琴晚完咗。 完咗我先。冇睇啊！睇咗头几集片，大佬吓，即系你完全冇说服力嘅嗰套就老实嗰句，完全冇说服力，冇信奉力吓。嗰 team 人废嘅，嗰、那个人废。嗱呢套戏系咪啊？废唔废啲人？有冇觉得佢废啊？都 OK 啊。 望个样上去就好甩头甩骨嘅，但系实际上就唔废啊。 唔系，即系佢表现出嚟咧，佢好犀利嘅，真系。 系。 吓调翻转，无线嗰啲就个样啊冷静，表现出嚟就废咯，系嘛？真系好嘢喎，系啊。唔系你而家就算心理追凶都唔见得好好噶。 嗯，系。 系咯，你阿马明做乜鬼嘢啫？又话咩帮阿蔡思贝解围啊嘛？话佢俾个靓妹插宗教和咁啊个铺头，即系塞住挤咗啲唇膏落个袋啊嘛。搞一大轮，以为佢咩推理咁神妙啦？话睇下呢个女仔。你睇下佢個髮型好似劈嘢咁，你睇下佢啲衫啊、褲啊、鞋啊，全部都係啲最襟，即係最襟污糟嘅。你點睇佢都唔似會偷一支咁鮮豔顏色嘅唇膏啦。喂，以上嘅推理真係大佬，你唔該，你唔好同人講，真係冇人會 buy 嘅。係。嗰、啊那個店員唔知乜聽完，哦，跟住繼續執嘢。喂，我坐喺都傻啦，而一個店員第一就。即係我喺個袋度揾到件貨，哔哔哔揾到件貨。咁、那個店員已經其實已經係唔係話報警啦？佢話我就當你唔記得俾錢，咁你一買咗佢，我算數啦。佢都係要求咁啫。咁但係蔡思貝唔肯，佢話我冇偷，我唔會買咁啊，死眼鏡。咁佢話咁我報警咁。其實你要簡單，你幫佢解圍先。你買咗又好，你點都好，或者你點都好啦。即係我講下馬明。咁其實你可以出嚟之後，你先同佢解釋啊，點解你會信佢咧？咁你自己話我信咯，即係我佢話佢心理學家嘛。咁我睇佢個樣，我信你冇偷咯。咁你呢個冇得講啦，佢自己信。喂，你點樣講服到就係啲人信啊？頭先以上嘅推理 嚇、啊，用我 double 啊嘛佢 唔係我唔理啦，即係其實你比較一下，你比較一下大家平時睇緊乜嘢啊？嗰、那個就真係 bullshit 啦，真係唔現實啦，老實講。咁你算啦，咁你攞住呢套嘢同荷里活比咁，都唔公平。咁其實我又覺得 OK， 睇下 OK 有一套嘢囉。你話係咪科幻？喂，其實我都覺得係輕科幻嘅一套嘢，又唔係唔係喎。點解唔係呢？我叫佢用啲嘢都幾犀利喎，點解成個地板係個 mon 咁樣嗰啲咁？咁你又好啊？ 係啊， 係囉、啊。即係其實佢都唔係 只要講嗰條友改裝部無人機，改裝到又可以放炸彈，又可以scan 嗰間屋入面啲嘢咁樣。 你唔科幻都覺得起碼佢係動漫嗰種嗰種㗎啦，即係總之唔係一個現實嘅設定嚟嘅本身就係、是。咁做咩啫？咁咪睇下囉，好差咩？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喎，都 OK 喎。你話咩中間點解變咗監獄風雲咁？咁其實佢唔係就係嗰個俾人屈坐監。當然監獄風雲嗰段就冇乜高科技啊。 係。 咁但係呢個係大多韓國片啲特色嚟㗎喎。佢又唔鍾意好似啲美國片咁呢，一玩科幻呢，連即係後巷都好科幻㗎嘛。連個屎坑都科幻㗎喎、啊。即係上次阿 Idol 同阿史泰龍嗰度嗰個監獄咪好科幻囉。咪今嚟嘅下禮拜狂野時速都好科幻嘅。GIC 咁㗎嘛。佢哋就會咁做，但我發覺韓國唔興喎。即係佢會可能呢有啲位突然間呢就好先進嘅。嗰啲有錢人啊啲嘢啊或者啲老師。但係佢啲街啊或者佢例如呢度咁講返監獄，佢又用返個比較實在嘅地方去做。咁我覺得佢係專登嘅。唔係咁肯定係專登啦，反而你搭個景唔難嘅呢啲係呀，即係可能佢想俾返個實感你呀，調返轉就係想即係唔會話喔佢到監獄都變咗嗰啲高科技㗎嘛，高科技監獄咁佢唔係咁囉。咁其實呢啲我覺得我就唔覺得係問題嘅，即係我呢度尚算睇下還可嘅，我係咁講。咁就睇下新年點講。 喔咁佢呢套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論佢個拍攝啊、打啊，或者係呢、這個嗰啲場面啊嗰啲咧，其實都算 OK 噶啦。佢拍嗰場追車嗰啲咧，即係拍到有啲花上 Furious 咁噶，即係當然唔係最新呢啲啊，係舊嗰啲啊。 都係噶， 係啊係啊， 狂野時速嘅都有少少係。 係咯、啊，佢。後邊嗰度狂野時速都玩咗成十分鐘喎、啊，大佬。 同埋佢又有架爛鬼車仔嗰下又得意啊嘛。 係啊係啊，即係部爛鬼車仔改到哦嚇、啊，好似好勁啊嘛。佢講到。 啲咪雷朋咯，雷朋三世咪咁咯。佢成日玩架老爺車，但係佢都好勁啊嘛。後邊一拉嗰個引擎夾咗出嚟咧，可以行打斜喺個山度側邊行啊。即係你唔好理啦，咁呢啲科幻嚟啊。啊、即係佢有少少嗰種 feel 喎，都有啲喎，係啊，即係有個爛鬼車仔啊咁呢啲，咁其實佢都玩翻好多呢啲咁嘅，其實係動漫裏面嘅一啲元素嚟嘅呢啲， 係 路片啊、動漫嗰啲嘅。咁、那、嗰個車仔後屘佢又還翻俾嗰個黑鬼夫婦，好笑喎，做咩？ 係啊係啊，即係佢中途就係多得個黑鬼夫婦就佢逃獄逃咗出嚟嗰度，咁就係個黑鬼夫婦啊幫佢咁樣咯，但即係佢唔知咩事嘅。系过嗰个路障嗰阵时，嗰两黑鬼就喺度讲晒英文咁样，咁嗰个差佬就话：，哎，得，你过咁样， 得 俾佢过。 都可能系反映紧一啲现实嘅，我觉得都。 系。 同埋最特别。 哦，咁你分分钟香港都系咁啲。 系，好正常啊，我唔觉得奇喎，反而。嗱，跟住佢去边嘅黑鬼夫人赶住去机场，原来系要去中国旅行啊。 啊，自由行啊，佢话。 点解去中国咧？可能会唔会背后亦都有啲玄机咧？咁啊，唔知啊，我翻嚟嘅话，我唔系韩国人。會唔會都係啲寓意嘅呢咁樣？咁我覺得幾得意咯。咁你其實你睇下人哋係其實有擺好多嘢落去嘅，係啊，又唔係話即係一套好真係好 strict 咩？你覺得好 strict 咩？唔係即係你個大橋佢唔係好特別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好多細位，唔好講王晶做唔到啦，你香港好多導演都做唔到啦。 係 係咯。咁大家即係可以睇下嘅，因為呢套嘢咧，大家如果唔想去戲院睇，網上有得睇嘅。 系， 仲要高清嘅嚟嘅 ，OK？ 咁我都系睇网上啫 ，OK？ 嗱，我唔喺戏院睇，但我怎睇网睇，我都觉得唔差。 嗯 ，OK？ 咁我唔知喺戏院睇会唔会好啲定差啲，我又唔知道，有时会唔会清楚咗会冇咁好啊？会唔会？我唔知道。咁但系其实我就咁你当喺电脑睇，梗系唔系咁渣嘅啲嘢。 系 系啊， 咁大家睇下啦，係咯係咯，好唔好啊？ 嗯嗯， 呢套有冇睇過啊？阿馬仔 都冇啊，未睇啊。 O K O K O K， 好好唔緊要嚇，有冇補充啊？嗱，咁啫，冇乜特別，即係我覺得有，哦、即係有時科幻嘅嘢咧，係加審少少，即係元素落一個警匪故事，咁其實又可以係新嘅嘢。咁即係起碼人哋有做咯，我就覺得。 嗯。同埋屈人殺人嘅，即係嗰個律師啊，咁佢嗰 team 人屈人哋殺人嗰度咧，哇！嗰、那個準備啊，簡直係職業特工隊嘅級數，勁、 啊， 即係甚至係即係 John Wick 嗰度咧，嗰啲差唔多、啊、即係將全部啲證據嚇、 啊、 消滅曬，然之後再將啲證據就擺翻去人哋嗰度，好咁樣砌翻個佈局出嚟啊，然之後再佢仲係要整暈咗個目標嘅。然之后再攞嗰啲指模啊，嗰啲咩头发啊嗰啲，咁然之后就摆翻落去喺个现场嗰度啊，咁样嗰啲，哇真系好犀利啊！就完全呢个科幻喺呢度体现到。 系咯，咁所以有时科幻又系唔系一定要有太空啊，要有即系嗰啲咁嘅即系机械啊，咩系咪咁嘅咧？咁其实 啊漏咗个。佢仲有用呢個 3D 打印咧，嗰個手指模啊，即係打印落個手套度咧，然之後等即係佢即時送去俾嗰啲 agent 啦，咁然之後佢哋再做落去嗰度，哇，嗰、那個真係勁啊！ 咪咯，咁你呢一啲呢啲嘢其實都係一啲科幻嚟嘅，咪即係好簡單，職業特工隊佢都係科幻嘅，咁佢因為佢嘅都唔係 exactly normal 噶嘛。系咯，虽然你话嗰啲科技、嗯、啊，好似而家有咁整到，咁有冇啊？有冇现实有冇嗰样嘢？或者有冇人咁做冇啊？咁佢呢啲咪有少少就系轻科幻咯，即系其实佢你会见到有啲特殊嘅用具啊或者嘢啊咁系咁嘅， 系 特务片系咁噶嘛？咁你因为你又唔想完全系佢又唔系未来世界嚟嘅，系咪？咁你咪叫做有啲、 嗯、 哇，已经有啲人有啲咁高嘅科技，咁你又唔知又系咪噶？佢话有咪有咯？ 系 你特工嘅世界系咪？唔通佢用紧你用紧嗰部电脑咩，大佬？ 嗯， 啊，即系有时你唔使咁咩嘅 ，OK？ 始终呢套都属于系嗰种戏，即系啲特工嘅戏， 同埋佢有轻轻讲咧，话佢呢个男主角咧，即系新闻报道啦吓，就屈佢话佢系即系打机打到会杀人嗰啲咧，佢都有咁讲嘅。 哦，系啊，分唔到现实同埋假。 系啊系啊， 佢有咁讲过噶。 系 咯，咁呢个系咪而家嘅人嘅一个写照咧？ 嗯， 系咯，唔系即系睇紧戏嗰阵，你同我讲现实吓，睇紧戏嘅啫，大佬，系咯，但系现实嗰阵佢又讲电影，系嘛？咦，我睇嗰套戏系咁嘅吓，嗰套戏嚟嘅，大佬，啊，算啦，佢呢个戏其实都有，唔系啊，同埋啊，佢成日讲话棵树其实未坏死嗰样嘅，佢都有寓意嘅，即系呢个国家系未。是未死晒啊，咁佢要去即係救 啊。救 啊。係啊。即係其實唔係冇 meaning 㗎。不過可能你又唔係韓國人睇咁咪關我差事咩咁解㗎啫。 係啦、啊、即係可能就係個總統咁樣依家吓。係 啦、 啊。吓、啊、落咗台啦啊呢件事咁樣咁佢覺得哎個國家可能仲有救喎咁都可能係咁。 唔好理佢啦，咁你可以先套落近排呢件中國發生嘅即係嘩啲有啲高幹係咪啲 自制 啊。咁樣學校殺完人咧，話有人幫佢執曬手尾嚇、啊，所以當然佢就冇屈咗另一個人嘅，佢話嗰條友自殺嘅啫。咁但係 anyway 啦，其實都好接近啊。 嗯， 係啊，即係你封鎖曬所有傳媒啊啲咁樣咧，即係你咁諗啊，喂呢套戲又唔係冇意思喎、啊。 嗯， 嚇、啊、又唔係完全煲緊 shit 喎。嚇係咪啊？咁當然啦，你香港拍可能拍香港版嗰、那個咯，即係搶人食搶蛋嗰個咯。系嘛？嗰、那个点样变成科幻咁？我啊真系唔知啊，大家可以谂下嘅吓。吓、啊，哇，好爽啊，系咯。 边个爽先？ 唔系嗰个俾人请人食嗰个话爽。 哦，佢咁奇怪。 唔知道啊，系啊，唔知道啊。咁啊，大家香港嘅朋友觉得自己咁犀利嘅，即管将嗰个故事又改编成嗰个科幻故事啦，试下。俾个功课大家做啊。 如果任何高登有嘅话，试下咯。 唔到嗰个古仔点样变成个科幻故事咯 ？OK， 啊 ，OK， 啊，咁你大概大陆嗰个版本咧就可以变成今次呢个开源都好事咯。如果你有头脑咧，你可以作到个咁嘅故仔，咁你得唔得？ 嗯。 啊，咁你就算無論如何啦，呢度都係有佢嘅新嘅元素擺落去啦。咁即係大家你試下做囉，你試下、啊、你自己試下，唔好坐喺度講嘅。 好， 好，喂，咁係咪試下接多位朋友入嚟係嘛？ 係， 因為咧要講少少，因為近排又有兩位，哇，都可以叫做大師級嘅人馬都約埋一齊走，咁就係、是。喂，咁今日就揾到啊 Steven 上嚟啊， 系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啦，两位大师系啊，呢个一位啊汪毅，一位系郑文，咁就都双双就离开咗我哋，刚刚系啦，系啊，咁啊汪毅咧就哇犀利，真系其实系即系武侠啦，当然首先系武侠啦，咁但系喂，但系佢又啲作品又有啲科幻嘅喎，系咯，咁大家应该最唔會冇聽過就係尋秦記啦，因為呢個係拍成咗電視劇之後就影響咗之後啊，哇好多人拍呢啲咩穿越劇，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其實佢係有啲真係科幻嘅作品喎，咁不如等下 Steven 講好嗎， 咁、其實王奕呢佢都有分幾即係佢自己寫好多書啦，咁佢呢其實有分有古代啦，有現代啦，有啲未來嘅。咁、 哦、 你未來嘅咪科幻囉。古代嘅咪就係尋秦記呀，出名啲嗰啲咩大唐呀嗰啲咪古代囉、 哦、大唐雙龍傳。 現代嘅就似衛斯理嗰啲囉。 嗱你提過一個 例子。 叫咩星際浪子喎，即係成講太空喎，咁咪介紹下呢又。 嗱，佢嗰個就係未來㗎啦。咁佢嗱，佢嗰個故事呢，佢就係講即係有個Big Boss 啦，就叫做黑木人。咁佢係啲精神嘅即係生物嚟嘅、 哦， 就話係上一個世代宇宙世代嘅，咁上次宇宙毀滅跟住啊剩低嘅。 哦， 咁佢就影響咗人類發展嘅，咁就即係啲人佢話呢人類科技呢其實都係靠佢即係暗中啟發出嚟嘅，即係佢就覺得人類好適合即係俾佢做嗰啲即係替身咁樣呀，俾佢啲市民嚟做上身嘅工具咁樣嘅。 Okay。 咁佢就話咁講佢咁叫咗人類咁發即係出發咗兩隻太空船去好遠嘅銀河嗰度去探索咁啦，咁就有一隻呢就俾即係有一班正義嘅生物啦，就係即係呢個宇宙世代嘅先發展嘅，咁就咁嗰邊係正㗎啦，就主角啦，咁另外咁壞嗰邊，另外一隻嘅就去咗嗰邊俾佢嗰啲黑木人咁就上身咁就壞㗎啦，咁跟住就打啦。 咁佢點打 咁樣啦，咁就講個主角。 仲係打功夫呀、啊、定係都係雷射槍呀、 啊、佢講好高科技㗎啦，講到佢而家即係啲人已經係可以去到宇宙好即係成個銀河都行曬㗎啦已經。就未出到銀河系咁樣。佢打嘅就係用啲能量囉，即係放激光囉，有槍呀、啊、咁有太空船呀、啊、咁囉。 咪但你話啲人可以放激光喎，最犀利係。 主角囉，主角同埋即係嗰啲逼波士囉，咁你即係嗰啲。 放波咁嘅形式。 係啦係啦，咁你嗰啲雜兵嗰啲咪要用槍囉，咁梗係咁啦。 即係佢有武功嘅。 咁佢。武功，佢叫能量咯，咁佢又吸收太阳能咁，咁、啊、样咯。 咩原理啫？佢 啊，将太阳能嘅， 佢冇讲咩原理喎、啊，人可以射到光啫。 哦，佢有噶，佢又有啲即系佢有好多 terms 嘅，有啲点样即系粒子又变化，有咩核衰变啊咁样嗰啲嘅， 系、 啊、吓、啊，即系佢都叫做有啲完整啲嘅世界观咁样设定咁样咯，都叫、 嗯、 我觉得就吓、啊。 即又唔系打功夫， 如果你 又唔系话武功嚟嘅，即系佢讲到系一种科技嚟嘅。 佢嗰啲譬如佢打佢一拳，咁佢咪嗰拳嗰度又要有啲能量打出去，咁樣囉，咁你算唔算打功夫？即係掂到佢之後一拳打落去，咁佢會有啲能量輸入去對方嘅身體嚟到破壞佢嘅分子結構啊咁嗰啲囉。 嘩咁咩呀？ 咁樣囉。咁樣打囉，咁佢真係歷險囉，即係叫做有個 big boss 咁，最尾就梗係因為王翼之書呢就好鍾意呢，最尾梗係敵人嗰個呢就鍾意埋個主角咁樣。即係王翼出名好多都係鹹鹹地㗎嘛，其實都好鹹㗎嘛， 香鹽㗎 咁咪直情好露骨㗎啦，好多都因為後尾佢就收斂咗嘅，後尾嗰啲即係早期嗰啲咪勁啲囉，鹹得嚟鹹。咁如果你講科幻咁，我覺得呢個都如果你香港嚟講算即係銷量算高㗎嘛，王爺。因為你行去書局，咁你喺第一行第二行嗰啲暢銷書，你成日都見到王爺㗎嘛，咁我應該算暢銷㗎啦，喺香港嚟講。咁係啦，咁你仲想點呀？知啲咩？ 唔係咁仲有冇其他係科幻呢？嚟因為我見佢大部分都係比較係武俠為主嘅。有冇啲係科幻啲嘅？ 如果科幻另外有一本囉，叫超級戰士囉。 係咩嚟？ 咁佢就係講未來嘅，就係講未來已經即係地球就即係唔知點樣核戰之後㗎啦。咁就得幾個城裡面可以住到人嘅，即係個政府話即係佢即係好似喺烏托邦咁樣囉。咁個政府就軍事管制嘅，咁就得幾個城嘅啫，咁佢就話外面就住唔到人嘅。咁但其實外面呢就有啲變種人，即係少少超人類咁囉，即係個樣子就衰啲，但係就因為王翼之書呢好注重嗰啲咩精神力嘅。即係佢覺得精神力係大過即係科技嗰啲力量咁樣嘅。咁佢就呢本書就係、是即係個世界觀就係咁樣囉，就分咗兩個咁，跟住有個主角啦，咁佢原本就係城裏面嘅人嚟嘅，即係高級嗰啲研究人員嚟嘅，好高級㗎啦已經。咁佢就係啲精神力好強嘅，咁佢就接觸到即係城外嗰啲呢，即係城外同城外都係對立㗎啦，梗係通常。咁就城內嗰啲軍事管制，咁梗係又有啲反抗軍，即係希望自由嗰啲㗎啦。咁佢咪講嗰個主角，咁就接觸到即係嗰啲反抗軍，咁就企咗佢嗰即係企咗佢哋嗰邊啦。咁跟住點知俾嗰個政府咁就捉咗囉，跟住改造咗做一個超級戰士囉，就去混入去做間諜，即係洗咗佢腦啊，咁啊混入去城外嗰啲反抗軍啊嗰度咁樣。 有咩能力 做嘢咧？跟住到最尾， 超戰士有咩能力？ 佢精神力好強咯，同埋好多武器咯，又可以直接吸收太陽能打咯。即係如果咁打嗰啲，佢呢啲係似啲功夫啲咯。如果呢本就。 Okay. 似返啲武功囉，不過又係啲 terms 係用啲科技嘅，即係佢唔用內功，佢用能量咁囉，其實 就係咁， 即係唔同名稱嘅，即係一樣嘢嘅啫。 冇錯，即係其實佢哋呢啲係佢哋自己分為呢叫做玄幻小說咁樣，咁即係大陸就直情有啲叫修真，咁你聽話係修真咁樣，即係講緊嗰啲咩蜀山嗰啲啫，喂唔係喎，我睇過佢嗰啲修真系列呢，即係你大陸嗰啲人網絡小說，唔係話打緊上太空喎，打緊怪獸喎，即係佢唔係講 咁，我冇睇過啦， 冇睇過嘅，即係而家佢哋嗰啲呢都其實好科幻元素好重，不過呢咁你點講都好啦，佢就係練嘢練出嚟嗰啲嘢全部都係，咁佢哋用科學嘅名詞就去解釋佢哋嗰啲法術咁樣嘅啫。 即係囉，王翼科幻嗰啲囉，因為佢王翼佢有個觀念呢，就係 即係佢講古代嗰啲嗰幾本呢，因為嗰幾本真係其實都係 crossover， 即係啲人唔會出現但係會提返咁樣㗎嘛，即係好似係一個世界咁㗎嘛。咁佢會講佢哋最大嘅目標就係成仙啦，佢哋成仙嘅概念呢就係打破而家個空間，就去咗即係佢講佢呢練功練到好犀利呢，就可以即係打破而家個空間呢，就可以入咗去另外一個空間，咁就叫飛星囉。佢就係咁樣囉。即係佢好多幾本，即係佢古代嗰幾本書呢，其實個概念都係咁嘅，好似嗰啲，但佢初本咩破碎虛空啊嗰啲，邊方傳說啊，同埋都係咁嘅，佢個概念都係練功練到最尾呢，就係要走佬嘅。即係要離開呢個人世咁樣囉。 即 咁你可唔可以算科幻呀、啊、呢啲。即係去啲第二個空間咁。 即係奇異博士啦，係 咪 奇異類似囉。不過佢嗰啲就係走咗就唔會返嚟嘅，佢就即係佢譬如佢尋秦記嗰啲穿越嗰啲呢，佢都係其實尋秦記佢真係掛個名嘅咋嘛，佢返咗去佢都返唔到嚟㗎啦嘛已經。 即係佢時空 嘅。即係佢俾咗個藉口個。 即係個開頭嚟嘅啫，佢後面嗰啲咪又係一個武俠故事㗎嘛。 係囉，即係佢俾咗個主角能力，係俾個藉口佢點解佢咁叻咁咋嘛。 嗯。 係囉。 咪但係穿越呢個概念佢哋覺得好新㗎嘛。 我睇返呢啲人講就佢係第一個㗎嘛係咪。 嗱睇佢點樣理解呀。因為你以往玩呢樣嘢嘅係鬼佬㗎嘛，咁鬼佬時光機返去古代多啲事啦，點會係第一個啊。 係囉。 只不過中國人冇玩過啫。係咪 係囉，可以咁講。 可能啊非洲屠族嗰啲書都冇玩過呢樣嘢㗎。咁但係唔係呢樣嘢新囉 ,ok, 即係總之嗱，佢新係新在呢，佢係點講呢，即係佢唔係就咁講一個正常嘅時空旅行。你正常時空旅行呢，咁你個現代人就只係有現代人嘅知識同埋帶咗返去嘅一啲嘅道具，你通常講呢啲㗎嘛。咁佢唔係，佢講佢返咗去呢竟然學嗰度嘅武功啦。咁即係你首先呢就係、是、你鬼佬嘅古代觀就冇咩㗎，佢只係時代變咗啫。咁你正常你時間旅行，咁你返到去，咁你見到啊三國演義咁冇嘢㗎，咁嗰班友其實嗰啲武功唔係呢種武俠片武功嚟㗎嘛，即係你都係鬥啊嗰啲㗎嘛。 尋秦記呢佢就冇內功嗰啲嘅，佢都係技擊嘅啫，即係佢面向 佢都。但係我睇嗰啲改編版就有㗎喎。 哦咁啊係啊。 好瓜㗎喎大佬打到。咁其實咁就好怪啦成件事。但是呢我就覺得他們覺得最正呢反而是那些改編版喎。 是。 他不是他的原著，那你說原著你說他沒有的，你說原著其實他是正常記憶，那反而正常啦。不是他後來改編的是回到去嘩大陸班飛全部有內功。那他們反而覺得嘩正啊這樣。嗱剛剛呢我 send 了一套 YouTube 的一些大陸戲給Sunny看過。 是。 那套戲叫什麼名字找不找得出來 要揾下， 揾個名字 我圖真係， 我介紹一下 咩咩， 係佢有冇俾名㗎？我都唔知啊。但有啲俾啲假名 啊， 唔係你 抄下，你抄下， 你網上嗰啲， 我抄下先。 咪戲嚟㗎，戲嚟㗎，淨係戲嚟嘅 movie 嚟嘅。咁佢做乜嘅咧？咁佢其實即係我唔記得個名，我記得佢做乜啦。咁佢做咩？佢喺未來世界打一輪先，淨未來嘅，又唔係現代嚟嘅。咁就派咗一個 Terminator 咁嘅嘢，即係佢話機械人都 Terminator， 人樣但係機械嚟嘅。咁唔知返去古代咁要執行啲咩任務。但係呢返咗去之後呢嘩係武俠片嚟㗎喎。但係呢打功夫嗰兩個呢係機械人嚟嘅，即係其實係機械人嚟嘅。嘩呢個咩戲呀、啊、大佬。咪即係其實大部分成日都係武俠㗎。係。喂你想象下啦 ,Terminator 武俠片喎、啊。你得唔得 幾新 好嘢啊好嘢啊嘩睇到真眼都 睇。叫公元2147啊。 係咪喔最近呢個佢個名嚟㗎 ,ok。喺呢度我貼上俾大家欣賞一下嘩真係正到爆炸真係。嗱 咁變咗你其實嗰樣嘢咧，佢又係硬 key 啦，又係雙拼飯咁啦，硬 key 上咧，即係其實唔係其實咧，係咪唔可以將武俠同科幻去結合？其實得嘅，即係係肯定係得嘅，但係即係其實需要啲心思咯，係咯。咁起碼王奕佢有打開咗第一個窗第一道門嘅，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其實需要大家再去繼續思考多啲，點樣去結合？咁但係我恐防後面啲人就冇再思考啦。即係就喂正喎、啊，穿越正，哇係啊，穿越唔係穿越喎，哇幾多穿越穿到咧，成都啲政府話唔准拍，真係亂嚟得 滯 啊！係啊，即係我都睇到眼都突埋後 面。係一窩蜂噶嘛，係咁噶嘛。 即係佢啲穿越為穿越而穿越，啊甚至乎調翻轉有古代人嚇，除咗去呢個二戰打日本兵，即係嗰邊個啊？坦啊邊個啊？上次嗰套啊好正嗰度，嗰邊個啊？ 咩啊？貂蝉， 貂 蝉 系啊，哇，系啊，貂蝉打丧尸，哇，一流啊，真系一流。咁即系唔好浪费咗王奕嘅一番即系心血啦，即系人开创一样嘢出嚟咧，即系大家唔止都冇喺嗰样嘢上面发扬光大，仲玩烂佢，系啦，就系咁。嗱，咁无论如何啊，咁你王奕的确系开创咗好多新嘅嘢嘅，即系起码喺武侠呢一样嘢上面加入咗一啲科幻嘅元素啊。咁大家發覺喎，原來得嘅喎，即係之前成啲人覺得唔得啊嘛，或者即係直情完全唔會咁諗啊，即係困咗喺個框框入邊，武俠咪武俠咩？武俠咪係咁武俠咩？做咩？係嘛？咪古裝。 仲有啊，王奕，王奕啲書咧，佢好多係打仗嘅場面咯，又好似其他，譬如你金庸啊嗰啲都冇咁多噶嘛。 係。 佢係啲打仗部署啊嗰啲咯，多啲。 Okay. 但同埋。但有時是多到呢好複雜的講到的即真係每一步驟都講晒出嚟呢、 哦、 有時就睇到都一頭霧水。 即係你中唔中意嘅嘢囉睇下係囉。你中意嘅人或者可能 係囉係囉。 係囉。係啲軍事迷嗰啲成日。 係 囉 冇 錯。諗 呢 啲㗎嘛。 因為佢啲打仗仲詳細過咩參國演義嗰啲嘅。 喔 係係 係。啊！點樣呢度啊？去嗰度偷襲啊！嗰啲、嗯， 即係佢都中意啲即係戰爭嗰啲嘢啦，係咯。咁啊，唔係話即係唔係話一味武俠係兩條友即係神功互片，唔係嗰種咯，係咯。 嚇、啊！佢都唔係㗎，佢好多都係打仗啊，嗰啲都好多嘅，係啊。 係咯，係啊，所以都要大家都要即係認識一下啦，係咯，點都要。 有興趣睇下咯。 係啦。 因為佢啲書都好方便啊，細細本拎出街啊。 咪即係最奇怪就係其實改編嘅作品就好少咯。 嗯， 唔多啊，講真的。 咪 幾套啫嘛，主要都係。 大唐雙龍傳同埋呢個尋秦記係最多人睇咁應該。 係。 但係佢改到係唔同曬嘅喎，佢都係即係賣個名嘅啫喎。 係。 嚇。 咁當然係賣個名。 佢唔同曬嘅喎，啲故事。 唔係嗰個咩？風雨翻雲好似都有拍過喎， 有咩又係阿林峰咯？ 都係林峰啊，係咯， 係啊，林大同埋嗰個咩啊？ 但係聽個名好鹹濕 喎，黃宗澤嘛， 係咯，個名好鹹濕喎，風雨翻雲唔係啊，講咩啊？都係武俠嘅。 哦，本書係好鹹濕 的，本書係嘅，哦 ，OK。 本書是那個主角其中一個叫韓柏他是什麼的嘛他是靠搞嘢練功的嘛。 哦、oh, ,ok、oh. 啊。越搞得多越練得勁的嘛。 即是黃宗澤飾演的那個角色。 是。 搞誰呢 是啦但是戰志的完全不同了的啦、 oh, okay. 即是兩個故事來的。 哦、oh, 這樣 ,ok。明白。 啊、有幾個都是尋秦記啊同埋。另外個大堂嗰啲都係兩個古仔嚟㗎喇其實即係真係賣個名㗎咋。 完全唔係嗰回事 嘅。係、okay. 呀即係可以睇即係完全唔同古仔囉你唔好話諗住睇咗電視就知道 以為係咁。 本小說個劇情㗎嘛。 嗯 其實唔係㗎完全㗎。 明白。即係小說。 但係好嘢喎佢基本上嗰啲改編都受歡迎㗎喎。 喔、啊、 本身有個名㗎嘛。 有機會係。嗯，即係其實又係炒個名啦，坊間其實就冇話真係想拍翻。咁啊係啊，你金融嗰啲而家都改到咁犀利啦，唔好講王奕嗰啲啦。 咪但係你改編語言又唔同，又但係又多人中意，其實唔算好多嘅啫。 哦，唔系，因为你照拍你改唔到噶，佢即系牵涉太多人咧、哦，即系你个资源咧，香港一定唔得噶。 明白明白，即系啲咩星际浪 系啊？譬如你打仗你都拍唔到啦。 咪星际浪子啊？点拍 啊？唔系咯，你整头咩唔到？ 咪拍到千星之城咁啊，特技啊，要大佬路比桑嚟拍。再唔係另一個就咪誒呢個邊個啊？詹士加馬倫嘅啦，要香港點拍啊？或者你叫古丁奴拍，又變咗第啲嘢咯，變咗星球大戰啊！ 係 我驚唔係星球大戰，變咗嗰度咩啊？阿鐘楚紅嗰度啊，搞笑個叫咩？星際盾胎啊！我驚變咗 咁咩啊？ 講個盾胎發生喺呢個星際嗰、那個商場嘅事啊！ 哦、oh, ，OK， 星際啊嘛， 係 係嘛，我唔知啦，係啊，咁另外一位嗱呢、這個講完名呢、這個黃日，咁當然即係香港人嚟嘅，係啦，我成日唔知乜成日以為佢唔香港人嚟， 哦，本土生土長嘅， 香港人犀利犀利，即係 香港人嚟嘅， 嗯， 係咯，係。 系啦，咁你 冇冇鬧我啊？ 即係都係啱走咗啦，就叫做鄭敏啦，係啦，咁佢三月先走咋，好似都哇，都係呢排都突然間好多勁人啦，都誒離開。 仲有一個啊， 我仲有一個，我講你講日本嗰 個。有一個係啊係啊，松山有事。 係呢個就我哋唔識啦，係咯。 嚇？ 邊位啊？ 哦，咁佢係誒。即係啲寫歌嘅，咁、啊 哦 嗯、最出名有啲咩咁就寫過呢個機動戰士根特啦，咁同埋最大家熟悉嘅應該係飄零燕嗰首主題曲啦。 我嗱耶我嗰只嘛， 係啊係啊， 嗰只係連中文嗰只啲人都唔識啊，唔好話熟悉啊。咩嚟啊？飄零燕咩嚟啊？係 嚇嚇嚇，係咪雀病啊？ 吓、啊，唔知 系咪雀病啊？ 唔好理佢啦，冇合片，冇合片嚟飘零燕。系咁嗱，嗰个唔识啊，我都唔识，讲真系啦。咁但系嗱，郑问你识唔识？另一位啊，呢位真系台湾啊。咁佢画嘅，佢画嘅，佢唔系写。咁啊，影画面上去表达。咁当然啦，最早我认识最早都咩啦，都要刺客列传啊，系咯，即系可能佢再之前应该有嘅，系系咯。咁跟住後尾阿鼻劍啊啲直情即係驚動到去日本啦，咁佢亦都有啲係比較古怪嘅即係題材定連載嘅喺日本啲即係嗰時喺啲日本嘅漫畫枕頭書啊嘛， 嗯， 係咪有個叫咩心著美麗的亞細亞我聽過，咁就好奇怪嘅，即係佢又用槍咁，但佢又有好多奇幻嘅即係嘢嘅，咁又萬歲啊嗰啲啦，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真係，係啦。咁但如果你睇過啲咩《刺客列傳》啊嗰啲咧，你就知道佢啲畫面係幾犀利。咁如果亦都中意咧，用啲毛筆啊咁嘅嚟畫啲嘢，即係可能嗰啲衫咧就好簡單嘅毛筆，但係個樣又好精細。係啊，嗰時睇到哇，都好人如痴如醉。咁其實咁乜嘢咁，佢呢個同呢個科幻咩關係？咁其實佢除咗畫呢啲嘅古代呢啲咁嘅英雄事蹟之外，佢的確有啲奇怪啦，即係頭先嗰啲阿鼻劍啊啲，其實都係奇幻嘅，最少係。咁佢中間有一個叫做裝甲元帥嘅，即係一個嘅作品喎，嚇，嗰個成係大機械人嚟嘅， 係， 係啊，即係都有玩過，咁所以就佢呢個就直情係玩到去日本嘅，嚇，都好出名咁，咁啊真係冇留過鄭問啫，但係竟然冇聽過，嚇，即係佢話嗱，朝日新聞啊，即係日本啊，我讚佢係咩？二十年來冇人可以即係。即係可以比擬嘅一個天才，即係話，即係亞洲嘅一個至寶咁佢就咁樣講喎，即係日本仔咁樣講，即係日本嘅動畫界竟然可以咁樣犀利，係咪？係。咁 Steven 咪要有嘢做，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咁 Steven 係啦， 係唔該先，係啦，因為 Steven 主要黃奕方面其實啊，衛斯理啊 Steven 都好熟嘅，因為遲下如果有啲咩衛斯理嘢都要揾 Steven 講先啦。 系，唔该晒。卫斯理冇新嘅喎，等佢死嘅啫，佢又系。 咁唔系新，咁有时可能有啲同佢。 系佢改编啊之类咁 啊 嘛，可能。 啊，或者咩啊，咁或者我哋要讲到呢啲，即系呢啲咁啊，要又系搵个 Steven 讲，又真系好熟，系啦。咁 好啊，你找我啦。 好啦，同埋可能讲书啊，要揾 Steven 啊，因为我哋唔睇书嘅，我哋系中意睇影像，不即系我意思，即系故事上啊，我唔中意睇古仔嘅文字，系，即系我睇第啲书，古仔又唔中意睇书啊，系咯，咁样，好，唔该 Steven 啦，咁我哋 好啦， 继续，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 好，拜拜。 咁嗱，咁郑文有冇啊？郑文有冇听过马仔？有冇听过？ 咪有听过名，但系冇睇过啲嘢。 咁有冇之前有冇及下佢啲嘢啊？嗱，佢录音之前 冇啊，讲唔知啊， 讲唔知啊。咁啊， 望过下啲画啱啦。 系咯，咁当然系啦。咁你觉得如何啊？ 都好犀利啊！即系佢用毛笔啊咁样嚟画佢嗰啲样啊，啲形态啊，咁都好犀利。即系佢又唔系嗰啲咧画到咧好多畫嗰啲，好多筆畫嗰啲咁喎，有啲又好簡單咁樣，都已經畫到個人啊嗰啲。 佢、哦、即係呢啲就係中國水墨畫嘅，即係其實中國水墨畫基本上就係有工筆同埋意筆㗎嘛。咁佢呢啲就係意筆，咁就係盡量用少嘅筆觸咧，就去表現嗰樣嘢。咁啊，當然呢啲即係尤其是畫衫啦，嗰啲咪闊袍大袖咧，佢好正。咁當然後屘好多人抄佢嘅 ，OK， 唔想講邊個啦。OK， 我覺得嗰啲啊唔得嘅，做唔到嘅。佢啊呢個可以將呢個水墨畫同即係啲廣告彩嗰啲嘢咧，哇，結合到即係你冇諗過可以咁做嘅。係啊，即係佢做到嗰種嘅，即係嗰種武俠嘅豪情出嚟啊，最正係。 嗯， 即系你个古仔讲就咩啊？就话咩荆轲刺秦王咩咁，即但系你哇，你睇佢表达出嚟咧，成件事型噶，定系啊？唔系佢冇个佢个古仔冇改，佢冇话佢有超能力啊，冇飞天遁地嘅，冇佢唔系咁嘅，佢系从呢个画面度去表达嗰样嘢，做得好正，系咯。你话如果大家未睇过，真系要搵嚟睇下。咁啊，就系咁啦，系啦。咁啊，两位先生都先后离开咗我哋啦，系啦。咁啊、嗯，希望之后有即系有人即系可以读佢哋嗰啲嘅嘢啦，系咪？ 嗯， 系。 系咯，定系即系会唔会有啲拍戏咁啦？即系嗰啲作品系咯，咁不过就都系啦。头先话好多时都系攞个名啊，其实都唔系嗰样嘢。 系佢嗰个唔啊，王爷佢嗰啲古仔做唔到嘅，如果系 做唔到，即系如果照， 因为佢太大规模同埋即系。系咯，啲劇情有啲人唔出得街咁，好難做。 哦，咁如果你講行嘅嘢，就阿金庸嗰啲都唔少嘅。咁你嗰啲就唔使即係唔使照做埋噶嘛。你嗰啲可以刪減啫。但你話大型就係噶啦，你只的確 係啊，因為佢太大型同埋呢啲咁，如果加埋一齊好難做一樣。 即係要即係如果大片咯嚇都要係咯。 係咯。 咪即係唔好話佢呢啲咧，你連金融小說其實暫時都未有一個真正嘅電影版可以即係真係表現到，因為佢裏面嗰啲哇，去嗰啲地方嗰啲景，其實你應該係 Lord of the Ring 啊， 嗯， 唔係我哋而家睇嗰啲咁化嘅應該係啊，咁不過暫時都未有人真正拍到出嚟啦，其實又調翻轉，我又反而覺得佢哋呢啲作品咧係適合用動漫去畫翻出嚟喎。 嗯， 因为佢啲人物又相当动漫嘅，其实你睇下金庸啊嗰啲，其实都系佢啲人物系好萌嘅，即系女啊， 系， 即系其实佢有齐而家嗰啲萌嘅元素嘅，吓 系， 吓无口嘅小龙女啊，傲娇嘅黄蓉啊， 吓、啊、之前我哋倾过话啲，佢嗰啲主角其实系啲靓 仔， 动漫啲主角进化啲次序嘛， 直情系， 系啊， 点样啊？点样讲啊？讲下点样？点样啲动漫主角进化？ 啊，咪有啲嗰啲热血笨蛋啊，一路上到聪明， 系 即系样样十项全能啊，跟住一路去到咩啊，即系继续开始啲智力开始下降啊，跟住去到好空有身好武功，但系个人系废嘅，跟住到最后系去到无论出即系够蛊惑，但系其余全部都系即系点啊？啲冇功啊，个人啊废啊，但系都去做主角嗰啲咯。 即系其实佢一早已经行完咗一次，而家动漫嗰个进化啊嘛。 系啊， 而家日本先至做翻一次啫嘛，好嘢啊！系咁，所以都好适合即系改编做。咪其实有啊，日本有画噶，但系画咗出嚟又唔系好表达到咯。即系佢变咗佢教咧，就真系套咗啲，即系阿黄蓉变咗明日香咯，跟住个阿洪七公变咗嗰啲咸湿嗰啲 H 漫嗰啲灰佬咯。 嗯，个 样啊，我讲。 即係睇佢好笑嘅變咗，啲搞笑大佬啊！咁而我意思即係咩？就係正經，即係正經咁樣改編成一個動漫咧，即係唔係好似嗰時其實畫過啊《神雕》唔得啦，畫到好似嗰啲咩即係煮飯嗰套嘢咁嘅啊，中華你一翻咗， 我覺得少似嘅，唔係佢開頭畫得靚嘅，佢後屘唔知不靜改越樣 衰 嘅 啫，開頭都 唔係轉咗公司啊，直情係 唔係佢嗰個 approach 本身係錯嘅，係即係其實你。唔係咁易㗎，其實你話改編都唔係咁易嘅，所以其實都係等高手啦，係啦。咁而家佢哋呢啲就應該會變成經典啦，人手咗之後，咁希望之後有多啲嘅即係好嘅作品改編出嚟啦，希望係啦。 嗯， 新作就唔可能㗎啦，咁但係希望有改編，因為都未拍過，咁好多都係咯，已經好多 啊。係啊， 係啊，試喺嗰度揾翻啲寶出嚟啦，大家係咯，就係咁啦。好，有冇？冇，我哋繼續講啊！我哋其實未講啊，我哋啲主題未講啊，大佬，全部都未講啊，好得人驚啊，大佬。喂，講完啦，呢 part 係啦，好，咁大家紀念下呢個黃奕同埋鄭文先生兩位，係啦，好，講咩先？ 邊樣？ 係講嗰個美劇先啊，反一出啫，講嗰度先好嘛，好快啫嘛，係，我新年講下啦，喂， 係4040。就叫 嚇 Dimension 404唔係4040， 係 404咁啊咩嚟嘅咧？聽咦404即係 Era 啦，係咪冇錯？佢就係同佢玩呢個嘢嘅，咁做乜嘅咧？即係其實就係好似 Charlie Song 啦，或者世界奇妙物語啦，或者之前你話黑鏡都得嘅，即係都係嗰啲每集啲古仔，咁就奇幻嘅或者科幻嘅咁啦。咁、我又唔覺得佢每個古仔都係同網絡有關，我就覺得第一個古仔係啫喎，我唔知點解叫404啊，係咯，咁解釋一下。 唔知喎，我都係覺得似一啲即係錯誤咯咁。 哦，錯誤。 咁但係即係啊，同網絡啊，我諗啊，好大關係嘅。 係啦，係第一個古仔關咯。 嚇！佢第一個係咩？我又覺得唔算好慣，佢係個情人製造公司嚟嘛，即係就係你啲人 order 下，你想要個男朋友啊，女朋友 嗰陣係一個好似一個網上 dating 咁噶嘛，始終都係 係 咯。咁佢個 roommate 同佢講話啊，你喺街嗰啲識都唔中意，喂，不如試下上網識啊，嗱呢個正啊，咁樣介紹佢，咁嗰上網嗰佢就識到個女仔，嘩個女仔真係乜嘢都啱曬佢，連佢心目中佢唔知咩好鍾意嗰女仔有隻指節嘅雀仔紋身，咦佢竟然又有，咁佢鍾意嗰啲嘢佢又大家好投契咁好正呀咁樣。啊咁點知後尾佢就鍾意到呢向嗰個求婚啦，好快意。咁點知個女仔就拒絕咗去做。咦無端端突然間有啲特工咁就捉咗佢返去喎。咩事呢咁你解釋一下。 係喔佢唔係佢唔只有特工捉佢佢係特工捉佢逃走啦，咁走咗翻去咧，之後俾佢個 friend 啊， 即係個 roommate 啊， 係啊， 打 佢 傻仔， 打咗個支針咁啊， 原來都係 agent 嚟嘅，哇咩事咧？都係 total recall 啊，都有啲事。 但其實做咩咧？快啲講啊！ 係，咁佢就話其實佢係嗰間公司整出嚟嘅嗰啲。生化人咁啊之類啦。 係啦個男主角其實係生人吊返轉。 係啦係啦。咁呢佢就係因為個女仔落咗個 order 咁樣咁就所以先整個呢啲咁嘅生化人出嚟咁樣嚟其實就係為咗 fit 嗰啲客户嗰啲卡人嘅。 係啦即係佢人造人嘅嘅嘅。咁仲有啊佢唔係一個嚟喎。佢係叫咩 F。係啦佢已經係唔知道第八個啊， 唔係第五， 第五個係 五號 ，OK， 咁有四個啊， 係啊， 大品， 係啊，個樣差唔多嘅嚇， 唔係佢自己做翻嘅差唔多啫，唔同髮型啫嘛，跟住佢仲介紹識嗱呢個你啲即係你之前啲兄弟，你哋住埋一齊啦，咁有間房俾佢哋嘅喎，咁佢哋唔講出嚟嘅，困咗間公司度嘅，咁原來嗰度好多嘅，好似監獄咁，原來已經好多呢啲咁樣嘅叫做失敗品喺度嘅， 係啊，佢樣一樣啦，但係就可能有啲高矮肥瘦唔同啊，或者戴眼鏡啊、大隻啊嗰啲咁樣啦。咁後尾就講到佢哋結果就係要又係有啲個套咩復咩逃出黑龍島啊，我唔記得咗香港叫咩名咩。嗰套即係講個真嘅世界就係、是、係、啊、絕世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咁啊，講佢哋即係都係啲嗰套就係講佢哋係啲器官攞嚟俾嗰啲真人用啦，咁就所以複製個人出嚟。咁呢度佢就變咗做係製造情侶咁啦。咁總之佢後尾就嚇覺得哇唔得咁樣啲生活，之後就叛變咁樣，咁啊走翻出嚟嚟殺曬啲人咁嗰啲咁啦。 其實有啲唔同嘅，因為如果你講嗰套咧，佢哋喺度等死嘅。你講嗰度啊，即係佢遲早要俾人劏噶嘛。呢度咧佢就唔係嘅，佢哋其實即係如果你 OK 咧，你咪繼續喺度住咯。佢反而對佢哋又冇。 佢話咩安樂監獄咁啊？ 咁但係總之咧喺度日日就食咁劈嘢出嚟啊！咁總之就好悶嘅。咁咧佢但係佢話咧，如果你頂唔順，你唔想再存活咧，咁佢有架機咧就可以叫佢 recycle 嘅。咁啊原來入去就即係其實射個激光類似咁啊整死佢咯，其實係咁咯，就係咁嘅啫。咁個呢個男主角好似初就佢最初咧就想逃走，或者佢真係好想見翻呢個女嘅，因為佢鋪盤都係就係中意佢噶嘛。咁佢咧就發覺佢哋已經整緊六套啦，因為佢不斷嘅呢個失敗，佢就再整一個俾佢嘅。咁佢就就扮個六號啊，就走出嚟，因為佢嗰個女咧又一路改佢要嘅 order 嘅。咁呢個佢就話佢係一個咩律師又咩咁。咁但係點知有一日佢講錯咗一句嘢，佢就發現咗係其實佢係五號扮啦。咁又捉翻佢，咁後屘佢真係想自殺，但係佢嗰個 roommate 咧又好奇怪喎，又救翻佢喎，嚇。咁後來咧，佢就總之就聯同佢嗰啲，即係佢有一其實嗰度似飛越瘋人院啊，即係佢話即係要搞一個即係自變出嚟，咁要逃走出嚟。咁總之後屘就即係個個作反，咁啊聯同埋其他好多噶嘛，佢又得幾個咧，但係仲有其他型號有好多人噶嘛。咁作反，咁結果仲甚至暈埋嗰個 CEO 入去咧就等佢 recycle 薄爆咗咁樣咁都得啊！咁變咗佢就話咧，其實我哋嘅人生唔應該係俾人哋program 嘅乜嘢，即係我哋都可以有自己嘅嘢嘅。咁既然佢 program 咗，我中意呢啲音樂，我中意咩咁我咪咩咯？我唔需要為呢個女人而活啦咁。咁結果佢後屘完場嗰陣咧，就話你走咗出嚟之後咧，就原來佢嗰幾個咩型號兄弟咧，就組咗隊樂隊，咁啊叫做 Adam and Adams 咁嘅嚇。咁仲要好似係都紅咗喎，咁叫喺街度就喺撞翻呢個女仔，跟住佢就話：哦，咁佢都冇嘅，佢又唔憎佢，咁啊大家寒暄兩句。咁反而咧，呢個女仔後屘就反而真係好似對佢有啲 feel 咁嘅完場，但係佢已經唔再中意呢個女仔，即係佢已經脱離咗呢個被 program 出嚟嘅一個命運嘅一個呢樣嘢咯，係咯，佢就係講樣咁嘅嘢。咁冇乜。 你聽我係咁講，好似好 serious 咁啦，但係佢成套戲又好 分 好搞笑啊，係啊。 咁大家揾嚟睇下，你揾404次元又好，佢好多怪名啊，即係佢中文改，但呢個最呢、這個就最接近個原名咯，因為原名就叫 Dimension 404嘅咯 ，Dimension 404。咁嗰啲怪名我都唔記得再叫啲名，好怪啊啲名改得。 係。 嗱，講埋第二個啦，嗰、那個唔知係第二集定第五集嚟嘅，有啲就話嗰係五，有啲話二嚟嘅。嗱，呢個咧就唔翻網絡線嘅，完全黑蘇魯神話。 哦，呢個勁啊，係。 講埋呢個啦，快啲啊！其他你唔講，因為未睇到。 咁佢呢個就係、是、講話個男主角啦，咁就係啲六十後嚟嘅，咁佢咁講啦。咁就話同呢個九十後嘅女主角啦。 佢個侄女 就好似話係佢係侄女係啦。咁就一齊去睇戲啊！咁就好似即係其實佢呢一 part 咧就好鬼現實嘅嗰件事。咁但係當然喺佢入到去戲院睇嘅講到嗰啲咩 4D 電影啊，好勁啊，真係有啲嘢行出嚟咁啊！但後尾講就原來係其實是個陰謀嚟嘅，就係為咗你睇完套戲咧，如果用嗰個 3D 眼鏡睇嘅話咧，就會去睇到套戲好正啊咁樣咁啦。咁但係如果男主角咧用嗰、那個佢話咧可以將套 3D 電影嘅降歸到 2D 電影咁嘅， 搞笑嘅，佢有個好似古惑波羅咁嘅眼鏡，佢整咗俾個女，個女哇咁樣衰咁，我啲 friend 笑到個面黃，咁佢後屘就掉咗個底帽帶，咁就係咁阿叔就帶啦，咁啊帶咁，咁佢嗰個嘢佢話咩嘢？佢話嗰嘢叫做咩 shifter 咁樣喎，嗰套嘢，咁佢話咧可以將 3D 咧降歸去到 2D， 因為佢唔中意睇 3D 咁， 係啊， 但係佢用嗰副嘢睇咧就見到咧。有啲好奇怪啦，就見到個銀幕咧，竟然走啲竹蘇出嚟啊，去吸嗰啲人嘅頭啊，都唔知做乜嘅喎，咁佢話哇好驚啊咁樣，咁佢就嗌曬救命，咁啲人喂黐線嘅咩你咩，咁結果就俾啲職員擠咗出去啦，咁就話喂你唔好玩啊，等佢騷擾其他人睇戲咁樣，咁我話你做乜事啊，咁係咪俾我哋咁真實嘅效果嚇親啊咁樣，佢話好多人第一次睇都係咁㗎咁樣， 咁佢話唔係啊，我都唔係戴你啲眼鏡。啊，咁啊知道咗，原來佢唔係戴副絲火啊。咁嗰班人知佢原來冇領嘅。咁其實原來嗰啲職員咧，全部都係即係怪嘅，即係已經俾啲嘢上咗身，你唔知做咩。咁啊捉佢夾埋，要佢帶佢嘢睇就整。咁啊，總之佢係俾佢掙脱咗，又匿埋食。咁佢係咁 text 佢個侄女，咁又唔接個電話，又覺得佢喺度即係搞震咁。 吓！ 佢话叫你快啲戴起我嗰个眼镜，你睇真啲，有怪兽啊！咁样，即系佢又唔肯，初都唔肯啦。咁最屘后屘搞，咁最屘最尾咧，都系，但系好奇怪喎，因为佢嗰个侄女其实佢都有睇噶嘛，其实佢都系同场都有睇。 系。 佢只不过系佢阿叔搞事咧，佢先出咗一阵啫。咁点解佢都冇人同冇濑嘢，佢冇解释。咁但系原来咧，成个戏院啲人已经中晒啦。即係變曬咗邪教咁啊！咁捉嗰個女仔就你睇下你睇下咁，咁結果就 一定要睇，一定要睇。 有隻真係有隻竹蘇咁樣伸埋，但係佢係因為有條友玩 cosplay 啊，把劍啊，佢攞把劍吉嗰陣時咁，結果佢走甩咗。咁結果就兩叔侄就想逃出去個戲院嗰下咧，咁突然間嗰仔又唔行喎，原來其實佢都已經賴咗嘢，佢話我走都冇用啊咁樣。咁跟住佢原來行咗個戲院咧，見到哇，原來成個天啊！已經是俾嗰啲咁嘅黑蘇佬嗰啲咁嘅蘇啊啲咁嘅嘢，即係原來個世界已經毀滅咗啊！一場戲嘅就係啲， 係就係戲院嗰隻嘢咁樣，就係喺曬個天咗 咁。 係 啦，咁結果就唯有就跟佢入去就裝埋佢哋咁樣嘅，咁都幾怪雞嘅一個故仔啦嚇，咁樣。係啦，咁唔知即係其實佢每一個故事都係單元啦，咁都係呢種 Twilight Zone 式世界奇聞故事。咁但係呢啲故仔咧，反而真係非常科幻嘅嘢咯。暂时呢两套呢都係有啲搞笑成分嘅暂时。咁其他啲有时间旅行啊有其他啦我稍微立个介绍啦係啦咁好多题材。咁大家试下搵嚟睇网上都有。咁只不过我哋臨急呢就只係搵到两集其实应该好多集嘅。咁介绍返係新返嚟㗎呢度啱啱嘅。咁都係好似係啲网係咪网剧呢因为我见到有啲网咁做嘅好似其实。即好似唔係电视做嘅其实。是不是那個是 Lulu, 你什麼是不 是那個是 Lulu, 那嘛有個網絡叫做是不是好像是我不記得是大家找吧找來看看那馬仔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想這些輕鬆鬆看就是這些這樣科幻人士是可以看了之後個腦比較多一些這些東西不是想些故事或者一些東西看其他故事可能將來估到去做什麼其實 蛤、 啊、我覺得即係你越睇得多啲古仔嘅話，你就再睇啲作品嗰陣時，其實你嘅估到去做乜嘅喎？ 即係你個百子櫃要夠多啊， 個 櫃桶都冇藥材嘅，咁你點樣執到藥咧？係 嘛？咁其實呢啲咁輕鬆鬆睇，反而容易睇得到佢究竟想講咩嘅事。呢啲就反而即係短啊嘛。其實 咁講啊，其實好多好嘅科幻作品咧，最初都係短篇嚟嘅，就好似咁啊，冇頭冇尾嘅。咁當然啦，你 Twilight Zone 自己亦都創造咗好多啦。咁所以其實中間亦都曾經有過一啲戲咧，直情係將一個短嘅 Twilight Zone 故事拍成戲啊嘛，都有啊。 嗯， 都係啊。所以其實短片大家唔好睇笑啊，科幻短片嘅發揮係好過長片嘅，因為長片佢又為咗有時要塞啲嘢落咧，反而唔得就唔好睇嘅。 嗯， 佢反而呢啲咁冇頭冇尾啲咧，有時就係先犀利呢啲故事，因為佢冇所謂嘅，完場死曬啲人又得，細妹又得，係嘛，冇所謂嘅。係，玩大好多。就咁啊，好介紹翻俾大家。好啦，仲有冇嘢？係咪要講埋啲動畫？唔好講曬啦，介紹少少啦，好唔好啊？ 係， 好。 有啲乜？ 咁咧，動畫方面咧就有嗱，今季啦，新番啦。 喂，都係講啲有機械人嘅先啦，係咯。大家過癮先啦，係咯。好少喎。 咁啊，呀。是啊是啊有套 ID0 啊 ID0 其實英文的就是英文字母 ID0 ID 一畫、 啊、 一畫跟住零 咁佢就講咩呢就是不過呢個都是只是即係齋講嘅啫，咁我係未睇到嘅，因為係 今日做，今日做嘅日本而家未做，咁晏啲睇到嘅 ，OK， 係啊， 所以今日介紹啱嘅，講咩唔知。 佢就係講話，係、哎、 唔你介紹啊？你知你講， 聽到 你知佢講乜？你講，因為我唔知 道。哦，咁佢就話嗰、那個女主角啦， 咁即係佢呢度基本上好多都係女嚟嘅。 全部女。 咁啊，都有啲仔嘅嚇，不過可能嘥啲啊。咁就話佢揸咗部船啦，咁就話因為事故啊，就捲入咗嗰個叫做唔知乜鬼嘅組織啦嚇。咁嗰班人咧就好似海賊咁嘅，就係去唔知挖啲乜鬼嘢咁嘅，即係宇宙船公司咁啦。咁咧就之後就要變咗加入咗佢哋咁樣一齊去周圍去揾嘢咁啦。咁啊後尾就話要了解咩叫人類喎。係咁啊嚇。 唔係你都冇 咁講嘅啫，係啦。哦，咁。冇，因為佢啲機械人你都唔知佢做咩噶，係可能係出嚟打下咁樣嘅啫。係 嘛？ 係啊，因為通常其實都係多數影住啲人嘅。咁但係你話佢個機設好似嗰套咩話？咩咩？ 哦，係以前有套好舊嘅嘢，叫做Technopolis C21，C21 即係廿一世紀咁樣。 啊，廿一 C 啊，我見到啊。 唔係 ，Technopolis C21。 OK， 好。 咁其實我話佢似係似佢嗰個主角機械啫，有個藍色嘅頭咁樣啫，係咯。咁但係佢啲 哦唔係啊，佢有其他嗰啲都係個頭都係有啲似。 係啊係啊，佢就係有個紅色就係咁嘅。咁我就覺得喂，點解佢個造型咁鬼似嗰套嘢嘅？咁但係佢個身都已經唔同㗎啦。咁呢一套咧，佢就更加人嘅嗰個機械，好似個人咁嘅。咁但我都唔知佢係巨大㗎定係唔係巨大，我估佢唔會好巨大囉，即係就算可能都大過人嘅，但係唔會好巨大嘅。咁佢又有攬條紅色頸巾蒙面出嚟咁喎，嗰個主角基督係呀係呀，好怪個樣，咁好人嘅，咁當然好人意思佢個係佢啲動作呀，唔係佢個樣似人冇人面嘅。咁呢套嘢佢就話嗰啲機械其實係喺啲咩極限環境裏面去可以去作業嘅喎，係咯， 係，即係作業用機械人嘅 似係，機械咁喎，咁我都唔知做咩。佢話呢個叫聯盟研究所喎，呢班係佢哋啲學生嚟嘅，係咁樣嘅。唔知佢哋做咩去挖掘啲乜鬼嘢嘅嘢嘅時候，就即係俾呢個組織救咗咁樣。咁唔知佢做乜嘅，真係暫時一無所知。咁但係 係啊，因為未睇到係。 係啦，即係我懷疑佢呢幾人咧係好忍者嘅，因為我見到佢又揸住啲即係手裏劍嗰啲咁嘅嘢㗎。系啊，咁我都唔知佢做乜，我怀疑唔系驾驶添，甚至乎， 哦，系啊，系唔出奇啊。 系因为咧嗰套咁嘅听到 police 你唔好以为系着甲或者变身，其实佢系好似呢个特命战队咁样，嗰啲系嗰啲机械人拍档嚟嘅，即系佢嗰啲人还人，嗰啲人系还机人嘅。 嗯， 当然嗰套唔系太好睇嘅，咁但系以公武一季嗰时嘅机设嚟讲咧，当时呢扎玩具模型系香港有得卖嘅。咁大家睇下啦，我當然我唔知佢事實上有冇似啦，裏面呢一套同呢套 ID 零，我只不過覺得個主角機個樣有啲似啫，係就咁啦，係啦，咁佢有三條女咁樣，我見到佢嗰三部機配翻，係啦， 係 咁樣嘅，咁唔知點啦， 咁啊呢套啊，係呢套特別在啊，佢係全 CG 嚟嘅，即係佢啲角色啊、機械人啊，全部都係 3D 嘅， 係啊，哇，我唔係好鬼憎嘅咩？是啊，整得唔好咪好鬼憎啊。佢因为真係揾咗呢个动画制作公司叫三次元啊，三次元个公司名嚟。 是啊。 唔係佢个制作模式叫三次元啊，佢名嚟㗎。咁做乜嘅呢？咁就之前整过呢个咩咩武乱机武乱咩技啊嗰度。嗰个啦。 是。 再之前就。 武武器武乱机。 武乱机。咁嗰个苍蓝钢铁都系佢。咁其实佢就出名呢，整个CG公仔算整得自然㗎。算是的啦。 算是自然啦。 算自然啦。咁啊仲要呢呢、這个原型啊角色嗰个原案呢搵咗呢个川田涟漪啊。即係以前青春六号嗰、那个即係好似话啲女仔好細个个样啊，跟住个头好短头发。咁好靓喎呢个女仔。咁啊呢个机设仲劲啦，海老村啦。係咁喎。咁啊睇下啦呢套即係睇落个制作就唔弱嘅。咁今日有㗎喇，咁大家留意留意啊。好，咁另一套啊，講完啦呢、這個係咪冇嘢啦。 嗯。 喂，另一個呢疑似係有機械人啦，即都有嘅，其中一套 有。 出一出嘅啫，叫 Creator 啊。咩 Creator 乜鬼唔知喎， 其實睇完第一集都唔知道整咩嘅。咁似乎呢就係嗰啲 game 入面嗰啲嘅人物呢，佢哋好似想搵自己嘅創造者，咁即係我哋個世界嘅人啦。咁似乎係咪嗰個男主角係有關係嘅呢，同呢、這個佢哋創造嘅出嚟，我唔知喎。咁所以就打機咁就好多唔同嘅 game 啦，咁有個女仔就有個機械人揸嘅，咁嗰個機械人就成個嗰啲五星物語入面嗰啲咁嘅，即係最強幻象咁嘅，有少少似白色嘅。咁第二啲 game 就當然完全第二啲 game 啦，咁亦都有啲係唔同嘅遊戲咁嘅。咁對於佢就第一集就好似無辜辜就唔知點解個男主就捲入咗走咗佢哋嗰個世界，即係兩個喺度打喎。係啦。那兩個女在打，但是那個揸機的女就那個機很快就被人打散了，即是她整個數碼那麼散了，她跌回來，但是那個女的機人差都很厲害，又懂飛又剩有劍，兩個是這樣抽，跟另外那個穿軍服的嘛是這樣抽，那我都不知道做什麼，那結果又打到現實世界又繼續追殺她們，即是搞一輪，作畫呢都挺漂亮的這套東西暫時。 是。 或者等下。 对，佢同埋佢之后越出越多，其即係佢嗰啲所谓作品啦，但係其实都係佢自己噏出嚟嘅啫。 係，当然係啦， 佢啲主角就走晒出嚟。 仲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即係佢唔同类嘅啲游戏嘅，不过 佢唔知游戏，佢有啲係动画嚟嘅啫。 咁总之佢就其实，但我见佢都係中古多啲嗰啲造型就。咁当然有啲唔係嘅，有啲係现代嘅。咁就古靈精怪㗎，咁另外仲有部機械人個黑色㗎喎，未出場㗎就。啊，喺個廣告牌見過。 喔、 嗯。係啦。咁啊，總之佢又唔係個機械人攞嚟打㗎就。呢條出下場襯底㗎啫。咁你算唔算機械人動畫有機械人囉，我只可以講。 係。 係咁。 佢同埋都係可能得嗰幾個角色有，咁都唔係個個有。 我唔好，因為佢第啲唔 知點解佢哋又打得嘅。 佢其他啲唔係機械人嘅。嘅 game 嚟，系咯系咯， 佢機械人 game 咪有機械咯，咁所以佢成日都係襯托式嘅啫，我覺得個機械人都係唔係好重要，不過佢幾靚喎，套嘢真係畫得 OK 嘅，係，咁啊有仲冇其他，因為好多啊，突然間有一紮，有咩值得介紹啊，講埋啦，快快脆脆， 咁仲有一套就叫做咩，睇先，我嗰度。咩時鐘機關之星啊？ 係，嗱呢套就人形嘅，嗰啲其實好似女仔咁，原來機械人嚟咯。 係。 係咁嘅啫。 喂，同埋佢打嗰啲係機械人咯。 哦，打嘅機械人咁啊，唔知我睇咗少少就冇睇成套。咁啊都靚嘅，暫時今季睇又冇乜邊套作畫崩壞，都靚嘅。OK 嘅。 暫時都睇咯 ，OK 啦。 OK 嘅。 佢呢套佢講到話個世界係直情毀滅咗咁樣啊，個地球。 哦，咁樣。 係啊，佢話係有個咩機關士之類咁啦，咁就將個地球改造成為可以用啲機械啊，嚟運作嘅。 哦，咁樣。 係啊，咁即係佢講到好似成個地下都係啲齒輪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男主角就係佢講到又係啲好有問題人嚟嘅，話佢即係會聽到。即如果佢唔戴嗰個耳機，佢會聽到啲方圓唔知幾多公里之內嗰啲聲乜都聽到曬咁樣咁嘅，所以佢平時咧就戴住耳機咧，咁就話會正常翻喎，聽啲聲。 Oh. OK， 即係正常人聽覺咁啊嚇。咁就唔知做咩鬼，突然之間就跌咗個女落嚟啊，都係嗰啲咁。 係啊， 咁佢啊嚇啊就見到佢摸一摸佢條頸，咁即係佢又聽到佢心入面啊有嗰啲機械聲啊，咁即係知道佢係機械人，咁然之後又打開咗女咁樣幫佢修理咁啊，咁之後又整翻咁之後又打咁咯，唔知咩事啊，其實暫時都 係啊，係有啲卡都好中意睇完都唔知做乜嘅 嘛，總之佢就話個世界好似即係有可能會崩壞咁樣咁啦，即係話就嚟玩完咁啊又。咁要救咁咯。 咁呢啲比較科幻。嗱，冇啦，我繼續啦，快快脆脆。咁其實咧，再早多幾日已經有嘅，呢度就係呢個 Frame Arm Girl。咁其實又係續咗嗰啲類似嗰啲即係嗰個叫咩啊？ 武裝神機 嗰類。咁但呢個咧，其實就係 Frame Arm 嗰啲，其實係真係機械人嚟嘅，即係其實砌個骨架，裝啲唔同裝備上去，本來係啲即係機械人嘅系列嘅玩具模型。咁但係佢就而家搞咗啲咁嘅女體化咗啦，將佢哋吓將佢裏面嗰啲出名啲嗰幾部機咁就變咗女就著嗰啲甲上身。 咁啊整咗部咁嘅嘢做动画，咁啊都系 CG 动画嚟嘅，就唔系画嘅。 系。 咁啊又系第一集个女主角就收到盒嘢，咁啊盒嘢又砌，个其实个女机人就唔使砌嘅，佢一揿佢就着咗，即系喐，咁但系佢就帮佢砌嗰啲零件，又要。 系啊， 啲花要睇。咁佢好屎嘅，剪啲水口剪得唔好，咪令到佢啲即系配件啲性能又唔能够完全发挥咁。咁所以后屘无端端又有两盒寄咗嚟，咁有一盒就净自己打烂咗盒自己走出嚟，就嗰个飞机嗰个女。咁我头先第一次收到嗰只就系、是、其实系坦克型啦，即系个叫唔知叫战迷定乜鬼嘅，即系佢就跟翻嗰部机械个名嘅啫。咁跟住佢咦点解有一盒又唔喐嘅咁？咁佢原来一踢踢佢，原来嗰个瞓咗觉。咁我都唔記得嗰個另外係咩啦，因為佢冇著到件武裝嘅佢嚇。咁到咗後屘咧，嗰、那個飛機型咧就話要同嗰隻坦克型嗰隻決鬥，咁佢話佢要收集數據之類咁啊，咁又打咗鑊咁啦，即係又係好似嗰啲又係嗰啲高達飆飛塔咁啦，即係有個虛擬嘅空間咁喺裏邊打啦打。咁總之咁啦，咁、那個女主角咪又唔知話叫佢飛起先可以打到佢，因為嗰個炮射唔到啊，即係射唔準啊，因為啲水口箭都唔咁叫佢咪用個斜台個爛鬼大廈咁衝上去咪零距離射擊咁打低咗個飛機女，咁咪咁啦，係啦，冇嘅，我覺得佢哋都係玩嘅啫。咁跟住相信陸續有嚟啊，幾十款咁樣嘅係女仔公仔會出。咁佢就話咧，原來佢哋不斷寄呢啲嘢去唔同嘅人度測試嘅。佢話原來咧可以 activate 到佢哋好有生命咁咧，係得呢個女仔做得到喎。即係佢話原來唔係得佢收到呢隻咁嘅箭雷嘅，但係其他啲收到只係一隻唔識喐嘅 光雷啊！ 唔係啊，佢咁譯啫，佢因為譯佢寫係箭雷啊，唔知我都唔知咪讀，我唔知點讀嘅嗰個字嚇。你知佢嗰個音，你又唔理點譯噶嘛？ 係， 唔好理佢啦。OK， 咁總之佢就話好奇怪地呢、這個女真係有啲能力去起動到佢係有生命咁樣，唔知佢冇講，冇講點解。咁佢個女又話，又同佢講下嗰啲機人仔同佢講話，啊，其實你做我哋測試完好 OK 嘅，咁我做啊，咁啊完場，冇嘢嘅，冇乜特別，好 happy 咁。咁但係如果你鍾意睇下呢啲咩女機人打咁呢個有嘅，係咯係咯， 啊，絕對係值得睇。 因為佢每次個夾係佢打咗先著上去㗎嘛，咁有個重複畫面， 係 咁樣，咁啊全部 CG， 咁所以都唔會有咩崩壞㗎啦 ，OK。 佢反而系个即系个女主角啊，个人嗰啲会系画嘅咯，但系啲女啊、机械人啊嗰啲就会系画 嘅咩？好似都系咩嚟嘅？都系 C G 嘅啫。 唔系 个女主系画嘅，有啲咁嘅 事。系 唔知啊，睇翻啦。嗱，快啲啊，快啲啊！有冇啲重要介绍嘅？未做嘅，其实有啲好多吓。 是啊是啊， 有啲未做嘅。 使唔使讲嗰个咩生女色欲啊？ 吓，嗰个啊，嗰、那个前阵介绍两句，做咗未嘅先？ 做咗啦。 系嘛？哦，与真女交合的色欲之夜，哇，犀利啊！呢啲动画 系好孩子，千祈唔好乱咁 search 啊。吓？ 唔系。点会唔？ 你咁样讲完之后，个个 search 喎。 好咁梗系要戴翻个头盔噶啦，咪？ 哦，嗰條友個名都叫九條嘅，聽個名字都知鹹濕佬嘅。 唔係，咁佢又畫到好美男子嘅、那個男主角， 美男 子咯， 跟住又光頭咯，因為佢做咗和尚。 係， 唉，咁樣好美男子，點樣講咩？ 咁佢呢個都係嗰啲杯麵翻嚟幾分鐘嘅，咁其實咧，佢就係本身都真係 H 嘢嚟嘅。 哦。 只不過呢佢就即係依家播出街嗰個呢就係修剪版嚟嘅三分半鐘到啦。如果呢你搵到個四分零鐘呢就係呢個完全版嚟嘅。咁、欸、就會露點嘅係。 喺邊度搵到個完全版呢 自己上網 search 下。 即係你意思電視播嗰個就係剪輯版。 係啦係啦。 咁、哦、樣 ,ok。好。賣點喺邊度呢就係、是、個點啦。 哦，賣點啊，賣點咪就係佢喺電視播啲咁嘅嘢，同埋呢個嚇、啊、玩到僧侶嚇、啊、都 冇嘢玩嘅，可以其餘嗰啲引唔到啲人有咩反應，佢要直接做埋啊電視 cut 咗佢畫面咁樣做咯。 咦？咁遲啲電視直接做 AV 咪得咯？使乜搞咁多嘢啊？ 唔唔俾露啲 AV 咯， 仲头嗰 part 啦， 系系咯，边嗰套就边嗰套就去碟铺买啦，咁啊， 系啊，完全版去碟铺买， 系嘛，迟啲咪直接播 AV 啊， 啊咁啦吓，呢套呢套就冇咩其他特别嘢嘅吓，你中意睇 咸啫，主要系， 都系卖点嘅一样噶， 卖点，佢卖点就系卖点啦，系， 系啦， 系就系点啦，系。 嗱，有一套咁嘅呢係到底係劇場版定咩呢，就係呢套叫 Blame 啊， 係 叫 Blame 啊，係 Netflix 嘅呢套嘢， 係咪戲嚟㗎，即係唔係即係咩嚟㗎， 又唔知佢係戲定係係咩喎， 一集 即係都就嚟播㗎啦，呢個 叫新番咁樣，即係佢唔係戲院做嘅，你先即係都係電視做第一集個， 唔係 Netflix 囉， 哦 Netflix OK， 咁就哦，明白， 系啊， 系 啊， 哇，呢套犀 利啊， 呢套， 系啊， 喂，呢个原作咪好似咪就系、是、希特里亚的骑士嗰个咯，系嘛？ 即系你话个原作者 系咯、啊，好似系啊， 睇先，真呢、這个真系唔知啊。 总之佢就讲系一个未来嘅巨大都市迷宮嚟嘅，咁啊，即系话其实个世界已经破灭咗，咁佢就其实睇下点样将个文明再次即系倒回正轨嘅一个故事，咁但系。但系佢唔知喎，但系嗰班喺入边打到犀利嘅喎， 有啲人系咁追住佢哋嘅，好似 系啊，呢度啲人造人，咁其实咪出咗好多啲奇怪嘅啲咩机械人偶公仔嘅， 系啊， 但系呢度出嚟嘅系嘛，系咯，系咯，咁里边都系呢啲都系啲工野真守啊，嗰班即系配音噶啦，咁但系呢度走唔甩啊，一定要等等，系啦，不呢度就未有。 佢作者个名字就叫宜平面啊， 系咪嗰个咯？ 哦，系咯，咪系咯，希特勒骑士哦。 呢个五月二十号先有嘅。O、 okay, K， 嗯，系啊，系啦、啊，未咁快有嘅。 系啦 ，O K， 好，等等。咁另外仲有小飞侠，即系阿小飞侠咯，即系阿 S S Boy， 阿 S Boy 啊。咁啊，有个 系阿童木， 系啦，有前传咁。咁但系前传嘅前都嗰啲博士都系学生咁，咁佢就整咗个 系后生仔， 好圆形嘅 S Boy 啫，咁就唔似嘅，冇眼耳口鼻嘅，就系机械嚟嘅，咁样个故仔。系啦，系几时做咧？知唔知？ 呢套啊，呢套我未睇到。 四月， 但系咪应该已经做咗咧？ 十五，十五未做，系啊，嚟紧。咁即系茶之水同阿天马博士都系靓仔嚟嘅，即 系读书仔啊，都系 学生，系啦，系啦，咁样嘅。咁啦，咁其实呢个都系漫画改编啦，系咪？嗰时唔记得边个画嘅，咁死啦，即系都系一个前传啦，系啦，咁样啦。 即系个主角未嚟啊，即系几前啊？ 主角咁肯定未有啦， 系 咯， 系咯， 系咯，仲系咁样。 嗯，系啦，即系照计，如果你讲个时代咧，小侠就应该诞生咗噶啦，但系佢呢度可能佢将佢推迟咗啦，我估系咯。 嗯，吓， 就唯有系咁啦。好，就 beginning 啊，系 Astro Boy 啊 ，Atom 啦，其实佢日文系就 beginning 咁咯。好， 系、 等等就有啦呢度。好，仲有冇？快啲。 咁啊，冇乜其他啦。 即系都好多种啫，不过就即系有冇啲值得介绍啫，再系咯。 冇乜啦， 除咗魔法剑啊，全部见到都系。 魔法与剑系嘛？攞个《老人战士》都系第二季喎，系咯。 我有，咪攞我见强战士。 系咯。 系咯，强战士开甲咯。 系啦，即系进击的巨人又有啊，做咗啦，呢啲已经系。咁呢啲唔使讲啦，系嘛？ 吓唔使讲啦，继续睇啊！如果中意啊， 系啦，好啦， 系啊， 好多都好紧要，迟啲睇下再睇到边啲好嘢，再同大家再讲，好唔好？ 嗯，系， 好，讲完啦嘛， 系， 哦，咁讲乜嘢？系咪要有冇漏嘅？即系嗰啲要讲嘅新番或者其他睇咗嘢啊？ 我咪亚马逊咯， 系啊，系啊，好多啊，吓亚马逊系，哦，即系搵 讲亚马逊系。 鐵血的殿後咪好講亞馬遜啦，係啊，係我差啲都忘咗亞馬遜，係做咗第一集啦，第二季第一集。 係，咁都係一開始講，因為有個細路俾啲亞馬遜養大，咁佢嗰間嘢就捉咗佢翻嚟啦。 嗯。 跟住又唔知點解，即係中間冇提過又發生咩事嘅，咁佢都拎嚟做實驗定唔知點嘅，跟住佢大個咗已經佢。離開咗度咁，變咗同班僆仔一齊住，跟住佢就 專細路去救佢哋出嚟嗰陣咧，佢係佢哋話咧好奇怪，佢係俾啲亞馬遜養嘅，養住嘅。 係啊， 話佢 好。 咁佢出到嚟已經大咗啦，咁啊好似叫千翼啊，跟住總之嗰個僆仔又同埋其他僆仔咁就好似變咗添人，就專係走去狩獵嗰啲亞馬遜咯。 好啦，咁但係佢就好奇怪咧，佢已經係有嗰架亞馬遜電單車啦，同埋有腰帶去變身嘅。 係啦，咁佢嗰個變身係好似有條唔知道，我唔知係藥物定咩，咗一條嘢咁插落腰帶咁啊變嘅。咁佢變到好誇嘅，一變嗰啲衝擊波嗰啲火咧就唔係一下過，係好多下咁嘣嘣嘣嘣嘣爆，跟住啲人就可以將其他人咧彈開咁嘅。 啊，你話好得意就係啲人啊彈開曬，但係啲車啊電單車又唔慣低㗎。 唔正常，佢企喺佢隔離嘅電單車唔係第一個俾佢推冧咗先咩？佢自己架車。 冇啊，唔知點解啊，好奇怪。 係，就係對生物有效啊，對啲死物冇嘢㗎嘛。係 咯，個衝擊波淨係生物有用啊。 係咯，跟住啊，咁啊，佢一身呢個機械人嘅狀態，我完全唔覺得係生化 啊。冇錯，佢好強調生化呢樣嘢啊，但係佢無論個主角或者嗰啲敵人都咧係好機械嘅，你成個都係機械人嘅程度嘅。 系啦，咁啊好奇怪，咁啊佢呢个主角系我发觉系原来唔立架撑可以仲渣过其他啲亚马逊嘅本身。 哦，嗱佢个架撑咧就系要变出嚟嘅喺个手度。 系啦，咁啊整咁啊个手开就慢慢变把剑出嚟啊。 嗯。 吓，好慢咯，只仲要，如果搵咗嚟救命已经死咗啦，正常。 系啦，咁但系佢身上又要打个盖喎，即系你成日哇咁机械嘅。 系啊。 系咯。 佢唔似好快咁生咗，佢慢慢变出嚟噶嘛，最大镬系。 系啊，其实佢不如弹出嚟啦，机械啲就系咯。 系啦，唔知啊，就算你加二巴都咁都系弹啦，你会慢慢生噶嘛。 唔知，所以佢冇把剑就差唔多冇用啦。 系啊，咁啊佢就攞把剑劈咁，因为喺架撑上高劲过人啦，咁啊，咁佢劈死咗只，哦，佢第一只打咧就系个警察扮嘅，即系扮警察嘅亚马逊喺度。 嗯。 咁啊，整完之后佢又网上直播赚钱嘅，佢哋拎啲嘢我哋原来平时生活费。 系啊， 系啦。咁啊，另外有添人又有间公司，咁啊变咗即系上一季嗰啲人咧，其实剩翻个 slapper 条死眼仔嘅。 嗯。 咁啊，其余就有个新啊头胡须仔戴住，但系条友又躁狂症啊。 哇！成套戏最唔正常系佢啊，仲癫过个细路。 系啦，咁啊，佢嗰个躁狂症好严重，咁啊，好似头痛嘅，食头痛药嘅，唔知点解要系咁。咁啊，佢手下度咧就有条女嘅。 嗯，哦，系呢个其实冇乜边个正常嘅，系啊，冇错，佢手下有条女，平时唔出声，坐喺度唔知做乜春。咁啊，又扮到成个有酸架唇咁啊碌嘅，即系你如果大家睇呢个 I Am Hero， 咁就好佢一即系左眼啦，咁啊戴咗个 con 咁啊变咗好似嗰啲怪，即系你嗰啲怪人嗰啲 con 啦，只眼系金金地色咁朦胧地色 啊。I Am Hero 里边啦，有酸架唇啦。 哈哈，即系做一只眼就系戴 con 咁变咗色啦，咁啊讲佢就唔讲嘢咁样，跟住好怪咁啦，又唔知咩事啊咁啊，吓咁啊佢哋啊开头啊疏疏咁，好似话有个目标咁啊，佢哋又伏击咁整队反咗车之后咧，跟住又开枪扫搵喷火器咁烧咁样，入边应该系只亚马逊嚟嘅，咁但系冇影系咩样啊，就系见到佢俾开头 head shooting 咁射完之后就。留啲汁出嚟，跟住佢哋走埋，系咁乱枪扫射，咁跟住就放火烧咁咯。 嗯， 吓，跟住搞掂啊，收工咁，咁就之后咧，反而系影有个就系有，即系个主角咧就同嗰班僆仔啊有啲拗撬咁啦，咁但系都系其实都系啲即系佢哋自己嘅私事咁啦。跟住就影有个有人结婚啦，咁但系结婚嗰度我唔知系冇啲客人，就系得个可以得个神父台个。个新娘台个新郎啊，跟住就系原来个新娘系又系亚马逊啊嘛，跟住又变怪啊。但系佢其实呢套咧有啲怪嘅，佢开头个警察变身咧又系着住从变完身之后仲系着住件警察嗰个制服喎，跟住个新娘变身仲系着住件婚纱喎。 唔系即系佢好似啊变形合衣咁，有件烂咗嘅版本，不过赚烂咗，咁但系基本上件嘢又唔系话。爆咗嘅，即系变咗好似烂咗啲，即系嗰啲三脚啊，呢就烂晒咯。 系啊，但系正常嘅新娘嗰件低胸嗰件嘢冇理由变怪唔爆喎，正常。 嗱，我觉得佢 咁贴身， 系有啲玩丧尸片嗰啲元素摆喺内嘅。 系咁，佢变身之前，咁嗰个人又身上都有啲黑色嘅纹咁出咗嚟先变啦，跟住又揾啲吓，咁、啊、 咁啊，跟住同埋搵啲滅火筒定咩咁噴佢個樣咁去高温咁變身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個手法就 cheap 啲啦，唔知點解係要喺佢面前噴啦。 哦，屌佢搵啲咁弱嘅，就不如喺個畫面度，都喺個鏡頭度噴會好啲。 唔係，因為之前噴呢啲咧就正常，應該佢擺個 pose 將下低噴咧，就成個背景都係煙嘅應該。就唔係喺佢個面前邊噴，就係、是、噴佢個樣嘅。佢一係有大，佢一影大頭噴佢個樣嘅，唔知點解係。 嗯， 係啊。嚇！咁我新娘變咗個怪之後，食咗食佢嗰個老公啦，跟住啊個神父都好似死埋啊，將我唔知四眼佬喎，邊個睇唔到啊？跟住主角去到，跟住變身同佢打，跟住打到咁上下呢個主角都係唔係幾夠抽嘅，其實我覺得佢唔立架撐都。咁、嗯、打到一半咧，跟住就。即係另外胡鬚仔嗰天人嚟嚟到咁啊，帶埋頭先嗰個唔講嘢個無口嗰條女啦。 嗯。 咁無口嗰條女咁喺度咧，跟住就未變身之前識打關鬥啦，只怪衝埋佢嗰度就。係。跟住打完關鬥好型咁落地咧，跟住之後就撳個手壓嗰個變身嗰樣嘢啦，即係佢個手壓變身咁樣，一撳咗之後咧就變咗做你話烏鴉型啊嘛，係嘛？佢話亞馬遜。 哦，係個烏鴉 ，Class 啊嘛。 哈哈，咁啊变咗之后就同佢打啦，咁啊佢好似感觉上好似好打啊主角啦，又识踩墙啦，因为主角变完之后喺地下行嘅，都系平时冇乜跳跃力嘅，好似感觉上。系啊，咁啊佢又临尾嗰个新娘嗰只怪咁啊，有两竹苏底出嚟插穿咗啊呢、這个算女主角啦，有啲其实应该都系呢、這个即系亚马逊啲乌鸦型呢个女仔。 系咯，呢个肥妹啊。 系啊，好肥啊，企喺个基地嗰阵时候就你话成个。变合超嘅身形啊！ 咁又未去到阿洛舒华新嚟家啫， 唔系咁跟住插穿咗之后，佢仲继续向前行咁啦。跟住佢哋嗰班四眼，即系大队啊，四眼胡须仔啊，佢咪讲话咩要教佢战斗先咯，咁嘅方法唔得噶嘛。跟住佢哋咪四眼仔咪开枪射断佢竹苏，同埋搵开枪射四眼主角都系醒翻帮手，两个一齐打咯。 嗯， 一下主角就呆咗啦，唔知做乜，就系见到。哦，女主角出场嗰时 候， 突然间好似中咗邪咁啊！系啊，咁啊，转头咁啊，佢两个一齐夹手夹脚咁，阿主角拎埋一把剑出嚟，咪搞掂嗰只新娘嗰只亚马逊咯。跟住佢就变翻人形嗰阵时候，跟住之后就喺度个突然间，阿男主角唔知喺发生咩事啫，话好正啊，觉得条女。 哦，佢话咩未试过接触过啲人类，佢系唔想食咗佢。 吓，跟住佢就走去搵佢摸佢啊嘛，跟住另外一只手唔知做咩啦，跟住搞到阿女主角滴血啦下低， 唔知佢做咩，上下其手啊可能， 唔知啊，我睇我个好笑啊，佢话讲完一啲嘢，跟住之后佢系咁抄佢，点解冇反应嘅咁样讲啊，跟住个出搞成个主角话点解冇反应嘅佢咁啊， 唔系佢有啊，佢一有战斗咪有反应，有只佢后屘咧嗰几个。伴娘啊，有几个哇犀利啊，虾头啦、啊，龙蜜雪啦、啊，咁仲有一个唔知边个啦，吓，即系走出嚟嗰阵咧，哇，我唔系啊，我 欣怡啊， 唔系佢仲有三个行出嚟嗰只好笑啊，我见到佢 ，真系顶唔顺啊，大佬， 佢慢慢行过嚟先好笑啊，跟住阿胡须仔大队嗰个就睇紧住佢哋，跟住样又好笑、啊，佢个表情，跟住三个又喷烟，跟住又变咗三只怪啊，跟住又打，跟住个女主角咪又。又要戰鬥咁樣，跟住咪個男主角話啲咁嘅咁啊，跟住就完噶啦，差唔多咁就。 佢唔知道自己受咗傷嘅。 係咯，話啲仲繼續打啊，話咯，係咯。係啦，咁好似啲評語咧，我唔知佢哋話，反而係佢哋都覺得唔好，但係其實反而呢套似翻正常，無面超人多啲喎，因為佢打嗰時都係用啲拳腳搞咁正常啲喎，冇上一次咁歇斯底里傻咁喎，班友。 咁咪唔好咯，所以咪就。 系咯，佢中意睇佢哋喺度碌地沙好啲啊！ 我唔中意你中意睇咩啊？咁我啊觉得今次呢套我都唔麻麻噶啦，不过就比上次嗰套好啲咯。 哈哈，咁啊，但系下集第二集预告已经会知道会出上一辑嗰个主角，即系嗰只奥米加啊，应该系嗰只。 出嗰只嘢就出个人啦、 啊。个人都出，咁佢变实现都有变噶嘛，跟住再。 个人系有大粒物叶念心啊。 啊 系啦，咁另外红色嗰只 Alpha 嗰个人叔咧，就之前睇啲预，即系佢开头捉个细路嗰时候，好似企喺山边嘅，唔知点解嗰时候。 系啊，唔知道啊。 吓，咁同埋之前睇啲剧照系变咗只眼又变咗白色喎，今次。 你头先讲嗰条乌鸦女个肥女叫做白本彩奈 系，咁佢可以讲话佢做过特命战队一集，跟住同埋牙浪其中唔知边一辑又系做过嘅。 系，即系、 啊、但系就 唔系主演咯。 系咯，咁但系其实真系佢虽然着喺黑丝，但系我觉得佢只脚都好粗好肥咯，系个手臂好粗个女仔。 你真系佢嗰啲自己嗰啲 website 睇又冇咁离谱嘅。 吓、啊，唔知啊！佢呢套嗰时拍得唔错 嘅。哇！呢套犀利啊！佢个背住埲墙喺度企喺度嗰阵咧，哇！我哇呢、這个身形真系阿诺舒华辛尼加 Terminator 第一集出场咁啊！ 系，佢又要露手臂咧，佢嗰时无端端喺个面壁思过嗰阵时。 系手臂脚瓜嗰啲咧，哇！我大佬佢唔系女啊，肯定系健身嗰啲人嚟嘅大佬。 系，所以一睇就知道点解会好打过个主角啊！ 啊，好有说服力啊！佢好打，佢一脚伸啊，主角肯定飞咗去，我觉得 系啊， 相信 个主角好瘦咗嘛，呢次呢、這个。 嗰、那个主角成僆仔噶嘛，成个阿咩神木龙之介咁样死款噶嘛。 系点解咁瘦嗰啲啊？ 唔系成细路噶嘛，个款 点？系 嗰啲，系唔系？但系好过上次阿叶念心嘅， 系啊。个样冇咁衰嘅，正常人。 叶念心做男主角，你睇唔睇？ 吓、啊，唔知啊。咁诶，系咯。咁如果继续睇都系咩咯？咁而家呢新呢个主角又 Leo 嘅，叫做。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亚马逊呢度嘅，咁我唔知几多集啊，咁都系喺亚马逊度播嘅，都系。 系，冇错，就喺亚马逊台度播亚马逊。我哋成日话佢咧，佢变身又嗌亚马逊，喂，点解不如佢啲怪人又叫亚马？点解啲怪人平时啲叫声唔叫埋亚马逊咁样咧？ 唔系，佢应该系咁不断，好似啊近时啊，第一阿马赛咧叫布布咁样。 吓、啊。唔 系嗌粗啊，布我粗啊，嗌粗卅次啦。 唔系你勇者王里面嗰啲 Zoda 都成日嗌 Zoda 噶嘛 ，Zoda 系啊系啊， 咁啊应该佢哋成日都亚马逊咁嗌到几次嘛，即系亚马逊呢个字嘅出现率，每一集都即系差唔多成不停啊，不停听亚马逊， 不停听到。 即系既然佢 帮人卖广告啊，系啊， 做呢个嘢都系为咗卖亚马逊啫，咁啊不如佢整多啲啦，即系怪兽又叫亚马逊，超人又叫亚马逊咁，不如成套嘢都冇对白啊，啲人不断讲亚马逊咪算咯喂。会唔会咁好啫？ 唔知啊， 即系嗰个世界得一个语言同一个声音，即系好似阿边个啊，好似阿银河守护队阿 Gru 咁啊， 系得一就系讲嚟讲去都系用唔同嘅语气讲， 系啦 ，Gru，I'm Gru 咁啊 ，I'm Amazon 咁啊，冇埋嘢嘅，话咩事？ 系， 好咁啊，有冇？仲有冇？咁啊，冇乜点，我觉得呢套咧都好睇到上一集，始终吓，但系就嗰啲人物嘅。精神有問題呢就 係繼續承繼啊，繼續係有啲躁狂啊、發癲嗰啲，控制到自己情緒病嗰啲咯。 即係叫做有條女搞下就冇咁齋咁解啫。 嚇、啊！佢今次話咩主題少男少女啊嘛，咁本身有女溝下可能好啲嘅。 係啦， 啲心理冇咁不平衡嘅，佢上次好不平衡嘅啲人。 唔係冇咁悶啊，大佬。 係 啊。咁睇下啦嚇，睇下個肥女之後有冇咩發揮啊？睇下冇學啊？系咯，有尊驾纯后屘即系有飞翻有啲反应啊， 系即系有反应啊，佢就我哋喺度见佢咁样摸佢冇乜反应，系咪揸紧咁耐都冇反应嘅点解？ 啊，咪之后适应啊，咦先生你嘅手做咩喺度做乜嘢咧？我冇啊，冇掟剂啫，我嘅手啊，嗰啲啊，嗰啲对 系咯，系讲翻呢啲啊， 讲翻呢啲啊，咁啊，我就觉得佢劲抄好多套丧尸片嘅， 嗯， 即系包括头先讲 I'm Hero 啊。你讲过？ 系 都有。 I'm Hero 即系咩啊？即系香港叫做 叫咩啊？唔系叫我叫英雄定系叫咩？ 唔系香港唔系咁叫 嘅。诶，丧尸末世战啊！ 啊，好似系，好似系。 系系啊。 佢呢度咪有啲扮到好似有穿架水，咁又一只眼唔到一忽咁，系嘛？跟住又唔讲嘢啊嘛，系咯。 嗯。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唔系变乌鸦变猫似啲。 系。猫拳啊， 打翻猫猫拳会啲，系同埋佢嗰啲新嗰啲设定就系嗰啲嘢一变，即系仲会烂身烂世有三着，嗰啲都系啲丧尸嘅特征嚟。 嗯， 同埋都会即系揿低啲人喺度食呢啲。 嗯， 唔系我唔知道上次有冇揿低啲人食呢样嘢嘅咧。 嗯，唔知喎，今次好揿低，佢特登影佢喺度食食人，好似就 系 下集。 我意思系佢食人啦，都话佢食人嘅，但系佢表达上今次系你会。要見到佢哋喺度食緊人啊嗰啲咁，即其實係有啲比較喪屍啲嗰種咁嘅感覺，係 喺度嚼嚼嚼咁喎，今次 咁啊食到成身血咁，你都記得獅新娘呢樣嘢啦， 嗯， 係咪？即係 RE 第三集係咪？ 係。 即係我覺得佢都幾多呢啲元素擺喺度，起碼第一集度啦。咁唔知之後點？再睇，係啊，再睇啦。咁啊，係啊。如果又唔中意嘅朋友，咪有佢咯，冇所謂嘅。即係稍微似樣嗰套又唔好睇啊嘛。好啦，冇啊冇啊，講呢個咩啊？咩破滅魔劍啊？ 係呢個機動戰士之破滅魔劍啊！ 係，我做乜不斷啲咩聲嚟喂大佬？ 嗯，係咁啊，評語就 等等先，係咪 Sunny 咯？係啦，咁呢套啊巴巴托斯啊，咁其實啊做乜鬼嘢嘅咁啊？完咗啦，終於 OK， 咁啊可以總結少少，咁啊原來都好多人鬧啦，講真就係嘛，即係講到好不知所謂啊，完全都唔係高達嚟嘅，咁樣有啲人講咁樣講。 哦，佢話高達，我睇有啲留言話咩高達嘅恥辱啊，我見到長寫住。 係嘛？ 嚇？ 係啊， 咁 H 咧？ 唔係，咁我 H 贏啊嘛，喺度輸啊嘛。 吓系啊，唔系佢唔好睇啫 ，H 仲系高达咯，我觉得系。 唔系赢，总要赢。 吓 系。即系其实我发现原来哦，原来大家都系胜利球迷嚟嘅啫。 吓咁同埋有啲节目我即系我见到有啲人讲咧，都系佢评呢度话咩破坏晒高达嗰啲个之前嗰啲即系个咩个思想定个意义，我唔记得类似呢啲咁嘅嘢啊，都系。话打破晒传统啊，咁样嗰啲话，话佢哋嘅死系毫无意义咁讲，我就系话， 即系其实高达嘅意义同传统，你识唔识？ 吓，唔系咁佢咪噏翻话咩？就算近时点样啲主角死或者咩都好，即系响主角阵营嗰方都系一定会胜利噶嘛？咁讲到话， 呢个系高达嘅传统同意义？ 吓，唔系我觉得唔关事嗰啲。 一定啊！咁如果 MSX 炉入边嗰啲主角系赵军嚟嘅，咁佢有冇赢咧？ 吓、啊，冇啊！睇得高达少啊，佢可能定计 TV 版啊，佢我唔知点计啊。 计 TV 版，咁、佢一定系冇睇呢个0079。 吓、啊，咁唔知啊就。 唔系，即系其实我知道，而家好多人咧追索咧，最多就追索去到2000嘅啫。 系 咁，但系 咩？ 啊？買咁有啲再追索得遠啲，咁咪二石咯。咁我見好多啲所謂老鬼啊，自稱係嘛，咁甚至乎係啲即係雜誌編輯嚟㗎，已經去到。咁其實佢哋都係由二石開始睇啫。咁就唔知點解好多人都冇睇過即係原組嘅。咁就算有睇過咧，都係水過鴨背睇過咯，係咯。有啲係睇過劇場版就算數啦，咁有啲再勁啲都叫佢睇過電視咁啦，係咯。咁你睇過一次已經真係好極限啦，係咪？都難捱㗎嘛，好多人覺得係咪？嘩，我睇返原組電視咁，即係救命啊咁樣。咁啊即係如果大家咁戰士呢個原組高達，其實即係你點會了解其實高達真正嘅精神啊或者意義喺邊度呢？其實你早初代咧，其實好多人中意嘅角色唔會就喺啲主角嗰邊，其實甚至乎好多人都唔係中意阿寶嘅，係中意即係趙軍啦，好多人都中意趙軍啦。咁趙軍裏邊咁係咪一定係馬沙都唔係嘅？咁其實趙軍裏邊就算好多嗰啲大叔角色，其實都啲人都中意嘅。 係啊，角色啊，奶爸嗰啲啊， 其實就唔止嘅。雖然你話湯爾剛，哇樣咁衰咁樣。咁但係唔係喎，你見到佢係成套戲最有軍人嘅即係一個意志嘅人啦，即係佢真係一個正直嘅軍人嚟㗎喎，即係佢都係正面同你決戰啦，佢都唔會搞啲乜嘢。咁啊最後亦都為咗救嗰個所羅門基地嘅人離開，咁所以佢先用魔法，好似哇好咗好勁啦，你見到，但其實佢係死戰嚟嘅，死緊嘅，係啊，死緊。即係差唔多你真係出大和號㗎啦。 嗯。 啊、即係我講現實啦。 係佢喎有缺陷喎、啊、有限時喎、啊、兼且會。 係佢死㗎成根本係。 係。 咁亦都呢即係阿寶眼中嘅呢個湯爾剛，咁佢臨死 即係隻嘢都俾佢斬落嚟啦。咁跟住佢仲係走出機艙揾機槍掃射向住高泰。咁其實明知冇用，即係但係佢嗰種即係軍人嘅意志咧，阿寶都見到佢好似一隻惡魔咁，即係升起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嗯。 即係其實咧，呢一班咁嘅軍人咧，喺即係主角嘅眼中咧，佢哋都係即係或者佢都曾經令佢心怯嘅。咁有啲啊曾經即係令佢好尊敬啦，即係你個賴巴呢啲啊。咁啊，就算你講到啦，正廢柴嘅加曼啊，即係俾阿馬沙咁玩謝，但係佢臨尾回馬槍，佢都要想同太空堡男同歸於盡，咁亦都爭啲成功。咁嗰一刻佢哋全男人亦都好驚，即係太空堡男入面，即係其實即係佢最尾嗌呢個召萬歲咁，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失敗者，咁但係即係佢去犧牲嗰陣，你都覺得佢哋係好，即係佢對佢自己個國家其實好好有即係熱愛啊，咁甚至即係到你生命最後一刻都係召萬歲。咁即係其實呢一種軍魂其實當時都好多人係哇，好即係好犀利嘅，覺得即係有邊一套作品你睇敵人你會尊敬佢嘅，當佢死嘅時候，即係冇係咪？呢個就係高達嘅特別嘅地方。 系， 咁所以你去到一啲讀篇或者咩，有啲都係以召喚軍作為主角啊，咁召喚軍你都明知佢嘅故事入面一定係戰敗㗎啦，最尾冇唔係嘅，咁但係你會唔會話咁樣唔好睇？唔會㗎，因為佢唔係贏同輸嘅，佢好睇在佢輸都要係即係唔係啊？其實有時咩叫有贏啫？喂，我震喺度。就是我令到我所有的同伴可以逃出，可以逃到命，都好型喎。其實佢咪就是做緊嗰啲戰艦入面嗰啲艦長，就是你哋落船，我殿後嗰樣嘢嘛。係咪哇，咁樣都唔係叫英雄，咩係英雄啊？ 嗯。 啊？咁你三國演義最尾係點㗎？關羽係點㗎？ 咪騎馬腳。 咪點樣？點樣啊？最尾？ 咪俾人斬甩個頭，拎翻快送俾曹操。 係咪即係低 B 呀 唔知呀。 唔型呀嘛。梗唔係啦。即係你時嗰種嘅點講呢，其實呢度你結局佢就雖然好似係輸咗你乜嘢。咁但係如果佢哋嘅目的其實佢都唔係想做乜嘢呀，佢都係想改善自己嗰班孤兒嘅一啲嘅即係啲生活。 愛魚嘛，冇人權嘛，之前當貨咁俾人哋嘛。 咁你話最後喂，都唔係佢哋改革啊！你最尾都係啲敵人嗰邊改革咁，咁其實佢 都係改革 嘅，唔係咁即係佢哋係咪唔發起今次嘅呢、這個呢啲嘢，人哋會改革咧？即係我唔知啦，我唔知啦，係啦，因為佢其實佢都唔係重點喺呢度嚇。咁因為其實即係導演你都講過啦，呢度其實係一個黑幫故事嚟嘅。 嗯， 佢話咩係指邊套戲話？指邊黑幫片話？ 咩没有人义的战争咁样好似。 即其实一个系列嚟嘅，唔系得空嘅。即系总之系啲黑帮嘅日本黑帮电影啦。咁其实都系呢啲嚟嘅。咁其实我哋一早睇嗰阵我都讲啦，呢度一系就是三国啦。咁其实佢当然呢度有三国嘅元素嘅。即其实你三国都系黑社会嚟嘅啫，大家真系理解一下。 系、 三国演义。 都有结义啊嘛，拜大佬咁样。 唔係就係呢樣嘢㗎，即係其實你三個演員其實都幾似三個即係幫會勢力嘅一個。 係又要買對嗰啲咁嘅地方。 係囉。或者咁講，其實現實嘅政治上面咩大國點樣美國點樣俄羅斯又點啫，其實咪又係幾個黑幫大佬㗎，咁你一睇你當心同阿普京咪黑社會講數咁咋嘛，你睇唔到咩？即係佢今次就要表現一個咁樣嘅一個嘅政治現實，咁其實就冇永遠敵人，亦都冇永遠利益。只需要個情況行到去一個地步，其實打咗好耐嘅人亦都可以變，即係互相對敵好耐嘅人都可以做朋友嘅。 係，佢又接受唔到點解會臨尾反而即係黑貓速遞咯，大佬。 其實佢就冇講好清楚點解會咁樣嘅，但係即係你 無端搞。民選跟住廢咗七星家個制度啊嘛，即係佢做咗代表，跟住之後又放咗火星俾佢哋聯盟，之後可以簽到即係平等啲嘅待遇，同埋可以簽到個約，可以令到廢咗啲 賣絕人嗰啲咁嘅靚仔唔使當貨賣嘛。 咁你當年你諗唔諗到戈爾巴喬夫會嚇、啊、推翻呢一個蘇聯呢樣嘢咧？ 係。 你會諗到？咁你會唔會諗到鄧小平行啲開放、啊、改革嘅路線？ 嗯。 可能你都會覺得冇可能。唔係咁，歷史都好多呢啲咁嘅嘢，點冇可能？係嘛？你喺二戰嗰陣，你會以為你會唔會覺得有一日美國同日本可以係 friend？ 係。 你用乜嘢眼光去睇呢件事？即係其實，即係真係歷史幾怪都有啦，係嘛？即係其實你政治就係咁嘅啫嘛，政治現實就係講利益啫嘛，冇敵人嘅，冇朋友嘅，根本做咩啫？即係呢個就，即係如果你覺得咁係咩嘅，係唔可能。 佢睇咗幾十年，係對方一定係打爆佢啊嘛，要嚇。 唔係，其實高達嘅所謂精神，咪就係一個真實咯。即係如果你可以還原到越多係真實嘅，咁你咪一個越好嘅一個真實系作品咯。即係其實高達精神就係真實系啫嘛，最緊要 嘅。係，咁佢啊啲人咪喺度執佢嗰啲唔咩唔覺得唔妥唔真實啊，就係著草啲喺度再著住佢個團嗰啲衫啊，個破滅魔劍點去無敵啊打曬咁樣啊，又咩唔使要高達啊啲咁嘅嘢。 咁咩叫無敵都唔係無敵，咁你係咪有核彈就唔需要有戰機 啊？我其實本身近時高達嗰啲古仔，好多時有啲即係太陽嗰啲反射鏡或者嗰啲人造衛星，即係佢嗰個殖民星嗰個雷射炮，咁但係都冇愛嚟射佢哋啲主角，就係、是、都有射艦隊嘅其實本身。 嗯，唔係，其實都係勝利球迷嚟嘅啫，好多人係嘛？即係你中意睇到贏，唔見到唔中意到輸。咁但係你睇下黑社會片，其實好多時啲主角最後都係輸 嘅。 係。啊，許文強都係俾人亂槍射死嘅啫。 係，咁佢話嗰個咩劇情暴走或者改劇本嗰個問題咧，咁佢係有少少問題嘅，我覺得佢臨尾嗰個編排嗰個出現咯。咁但係個古仔我覺得就冇問題嘅，如果咁樣講。 咩關事啊？根本套嘢你一开头就觉得唔啱口味，唔啱口味嗰陣你就所有嘅就算係优点你都会睇成係缺点，唔使搵好打都係缺点。 係有啲人讲话臨尾弹跳咁劲嗰度， 係啊， 又真實蟹咁样讲话跳又弹晒咁样话。 你话输唔好咁打得劲，打得劲都唔好啊。咪你当你唔鍾意一套嘢就係佢所有嘢都係缺点嚟。 系， 当你中意嗰阵，即系所有嘢都系优点啦。呢啲而家就系而家嘅观众嘅嗰种程度就系咁啦。即系佢系先配，即佢先判咗你，即系佢先有咗结果，跟住佢先揾啲嘢去合理化佢嘅理由。 系，咁你本身套套高达或者咩，每套作品都有地方有瑕疵、有缺点，或者有啲地方落错。 从佢实质嘅优点同缺点，跟住先去睇下呢套算系失败定成功。唔係嘅，佢咁佢講中唔中意嘅啫，咁中唔中意係你個人嘅啫，唔代表佢失敗。嗱，其實如果你要現實講失敗，咁其實失敗只可以 band 單去判斷，因為呢套嘢咧，其實係實質只係一個賣玩具嘅廣告嚟嘅啫。只要一日佢啲玩具賣得，佢就係成功。套嘢話出嚟冇人睇，咪有權嘅喎，有權套嘢冇人睇。 哦，如果你咁計曬啦， 系嘛？ 如果你讲成功失败咁使，佢买到几多嘢，有啲产品佢咪 计？你中唔中意睇？好闲嘅咋？系啊，系啊，你咪打爆条电视咯，唔中意睇，系嘛？最弊嗰班话唔中意睇，就日日喺度买紧模型咧。 系。 咁讲嚟做咩？废话，其实系啊，即系高达就其实冇一定嘅精神嘅，即系其实就系佢有一种，即系其实高达所谓真实就系一故事啊，即係佢嗰個人類嘅一啲嘅狀況嘅呢啲方面啦，即係到底佢有冇反映到一啲嘅現實呢？ 係， 只要你係有，咁佢咪喺度好嘅高達作品咯。你唔係好誇嘅，哇！啲人超勁啊，外掛啊，係咪？跟住啊，係咁講埋啲無厘頭嘢啊，嗌一聲，跟住啲人就打一百年可以停手啊！呢啲算下啦。 嚇！咁如果計故事嚟講，我。零零好有問題咯，真係。 唔係，我理你第二套嘢點啦？但呢一套嘢反而其實佢係用咗另一啲嘅方向去承繼咗元祖好多嘢咯。 嗯， 嚇， 係啊， 即係你成計唔係意思照做㗎嘛，你照做嗰啲叫抄啊大佬。 啊跟諗事到 啊。你叫抄啊嗰啲唔係叫成計啊大佬。你成計就佢裏面其實就係佢成計咗好多初代嘅精神㗎呢套嘢。 嗯。 即係但係佢哋對初代因為冇認識呢，咁你咪唔覺得囉。因為佢就覺得點樣同後面嗰啲唔同嘛，即係佢睇過根本唔包括初代㗎嘛。因為你由意識開始已經將高達精神扭曲㗎啦。 嗯， 翻转，即系其实佢哋睇咗嗰啲先至系扭曲嘅高达啊。 嗯， 系啊，即系佢哋心目中嗰啲高达其实错噶，系唔系高达嚟嘅，亦都唔系高达嘅精神嚟嘅。吓，你睇翻高达，你睇翻元祖先讲咯。二 set 都唔系噶，吓，二 set 已经系重新将呢个变形合体啊，啲超级系嘅元素增翻落去啊。OK，最尾二 set 系变火凤凰怼低 Dio 嘅大佬。仲要有鬼㗎，仲要有鬼呀，好猛 嘅。係，仲無限劍，咪無我班無限長劍喎、啊、有。 大佬係囉。即係如果大家睇高達係當睇勇者王咁樣，咁唔係咁㗎囉。 嗯 係。即係睇勇者咪睇勇者囉，另一樣嘢嚟㗎嘛，睇超級機人咪睇超級機人囉。即係其實高達係另一種故仔，就係佢要還原到一啲嘅現實嘅某程度。咁我覺得呢套其實佢反而佢做到 喎。係，我覺得其實真係要，即係我反而係多謝佢搞咁耐高達，將佢整翻套係唔係咁，即係點講咧？即係超級無敵係咯，我成日覺得而家啲高達係咁，係咯。咁但係你呢套起碼，即係佢就算講佢點樣都起碼表現翻只高達係一隻兵器咯，我覺得係。 唔係，超唔超級無敵當然係一件事啦。 係啊。 最大鑊係嗰啲左膠 feel 啊！ 啊， 嗯，呢套就係專登做嚟扮你之前嗰啲左膠高達㗎。 哦，咁佢呢個古仔好基於零零嗰個嚟做，呢、這個開頭已經有人講㗎啦。佢嗰、那個即係浩國嗰個，咪其實係天人嚟㗎嘛。 嗰間公司名叫咩話？你話嗰、那個 哦，哥頓喺廁所死嗰度有，好似叫佢間公司叫 GN Trading 喎。 GN 係、哦、啊。即係佢好多位其實係專登攞嚟笑返啊零零，咁所以你零零 fans 就好難追呢套嘅，講真嗰 句。呢個應該會接受咗零零就好信咗一套，就應該呢度一定係反感嘅睇就。 即係呢套係法西斯版高達嘛。 啊，我有冇喎。 啊冇咩冇啊。 我好鍾意零零啊，但我又冇覺得呢套唔好睇喎。 係咪 鍾意零零係鍾意啲機啊。唔係佢嗰套嘢啊！即係你好唔好？你會唔會好中意佢嗰套話咩溝通咁就可以唔使打嗰啲咁嘅嘢？ 哦，咁如果佢溝通得到咪得咯？咁溝通唔到嘛，好多時都係。 唔係咁，佢嗰個係話咩啊嘛？變化咗就佢話咩變革者之後，全部一溝通就變咗咩好和諧嘅世界啊嘛！就係佢表現係。 咁。 咁一路未打外星人咯，我直头感应唔到佢咩沟通或支配咯，我觉得系。 唔系，其实 bullshit 嘅啫。你好多嗰啲古仔讲话沟通，最屘咪系打。 唔系，即系佢咁耐，我都未见过一次系沟到一个系唔通嘅人可以过档咯。 如果整个故事俾你，佢真系靠咁样嚟去说得晒所有敌人唔打，你又闹啦。 佢 口上都唔打嘅。 系咯，佢咁样一整咁样一通啊通啊。个无线电话攞飘一讲完，即刻唔使打， 系嘛？所有敌人放低枪，唔系啊 ？H 最尾咪做到咯， 系啊， 好唔好睇啊？你 放炮仗之后即刻唔打啦， 收唔收货先？嗱，即系而家林明明一唱歌，哇，叮叮叮叮叮，哇，听到阿巴特赞又冧晒，个个都冧晒，系嘛？哎呀，我哋都系唔打啦，或者歌好感动啊，我 唔使一路唱住歌，一路杀入敌阵啊，冇咗段。 我冇嘥气啊，成都唔使一路 唱完歌之后就停晒手。 唔系停手，即刻攞啲嘢出嚟，荧光棒啊，喺度一齐揈啊，成个宇宙啊，成个宇宙 ，OK， 无论嗰啲男人女人，全部我话揽住石啊，揽住啲女石啊，唔打添啦。哎呀，咁唔系喎，原来点解打咁耐啊？原来啲女都几正喎，原来系咯，做咩打佢啫？要石嘅呢啲系嘛？ 系 嘛？哇！即刻结婚添啊，大佬！呢个同嗰啲女巨人，大佬唔好搞咁多嘢，大佬系嘛？即刻开个大型演唱会，跟住一齐结婚，你睇唔睇啊？ 你即係個凳啦，如果同 Marcos 係咁，係咪啊？ 阿布林比唔使同啊，下 rebound 跟林打啊，即係一開我嗰個咩撐聲，我變咗紅色嘅，即刻全部停曬手啊，即係唔打。 即刻打開機倉攬住佢錫啦，大佬，係嘛？都要使搞咁多嘢啫，你睇唔睇啊？我問你，你睇唔睇？唔係嗰班友係咪覺得咁樣佢會接受啫？ 係唔會咯，就係我覺得。 佢其實最尾咪又打獲佢個金， 咪贏咗個馬士都 係。係嘛？你最後咪又係武力解決，全部都 bullshit， 講係一套，做係另一套，係嘛？ 係啊。嗱，佢喺個古仔上高已經係唔得噶，我覺得。 其實近代嘅高達係將新類型人呢樣嘢先係扭曲得最緊要的。即首先講嗰啲嘢， 無線電話咯，即係呢個。 你試 多功能無線電話，仲有透視功用喎，去到00嗰時。 你真係聽翻阿寶同呢個娜娜最後嗰個對話，即係佢同阿娜娜最尾咪吉爆佢嘅， 係 咪喺度傾偈嘅？ 係 咁講咗啲乜嘢？你翻睇啊 ，OK 嚇，即係睇翻其實佢講乜嘢啊？其實佢係話人。佢首先就話佢哋點解係悲劇呢，就是因為佢哋嘅時間唔啱啊。 係 ,ok? 因為佢先認識咗馬莎先再認識阿寶。但其實阿寶同阿娜娜先係蘇眉嚟嘅 ,ok? 咁佢話總有一日呢，人係可以即係都可以控制到時間，即係之類咁嘅對話。嘩，咁你啲福井就黐咗線啦。 係真係控制時間啦。即係新智慧即刻腐爛嘅，可以令到。 即整個咁嘅嗰個咁嘅咩話，即整個光圈㗎喎，金輪法。 係我佛我光環喎。 金輪法王嗰個呢，六合同啲食屎㗎喎。咁啊咁跟住搞 Q 到真係好似 Hero 上面日本肥仔㗎嘛，我梗係唔係咁解啦大佬。即係用下腦啊喂。其實佢講嗰樣嘢我就覺得應該係好接近 Arrival 嗰樣嘢先啱。因為總有一日啊，人啊係可以支配時間，意思唔係話你可以閃電俠咁或者超越時間，唔係咁嘅意思啊，係你個意識可以超越時間，即係其實咧你已經知道時間嘅前後一啲因同果啊，嚇，咪就 arrival 嗰樣嘢嘛，你知道咗所有嘅嘢嘅時候，你根本就唔會打仗，係，即係人根本其實咪即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啫嘛，講緊咩嘢啫？即係當所有人都係咁啊，你得你一個係咁冇用噶。 是 所有人是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就不會再打了嘛。他不是講這件事，你想回頭他不是講這件事，他不是一種能力上什麼控制時間那些東西。如果你將新類型人當成是一件工具，其實你是跟趙軍沒有分別，只不過趙軍當他是武器，你就當新類型人是一個電訊網絡啊，手提電話而已嘛。 是有視像啊。 你不用給台費炸到的而已嘛。 是 啊，咁即係以前打長途電話好貴，而家網絡電話唔使錢咁啫，咁遲啲就再方便啲，就大家 ring ring 咁跟住就傾到㗎啦，唔使。 咪裝咗落個人度，唔使拎住個機嚟講。 大家試睇下，而家網絡時代啦，個個對住部機啦，大家有冇溝通多咗呢？ 你鬧人多咗我哋知道。 而家其實係更加封閉，反而大家越更加唔溝通。即係因為點解，你就因為你當呢啲嘢只係工具呀。你將所有嘢都睇成係工具嘅，咁你咪同趙軍咪一樣囉，咪就係新類型人都只係個工具囉。即係我冇話工具係咩工具呀，可以係武器，可以係手提電話，可以係咩。其實一嗱嗱講嘅就唔係工具㗎嘛，其實就係人要自省呀。即係你要自己睇到自己裏面嘅問題呀。其實啲係一啲內心嘅一啲覺悟嚟呀。唔係講緊一種功能性呀大佬。如果你一日工作用功能性去睇呢個新類型人呢樣嘢，你永遠都唔會知道嘢係咩嚟。咁咪就係佢哋個理解咪就錯曬囉，咪就係去即係啲新類型能力，即係或者佢而家叫第啲名都好啦，套到下邊。 係喂 ,Sit 嗰陣時咪無端爆 Sit 就突然間好打嘛。 即係都係咁嘅啫，唔係咁樣啊大佬。即係其實邊個先係睇唔明高達嗰個啊。咪就因為而家有一班好廢嘅創作人，佢知根本都唔知道，都唔明呢樣嘢係咩嚟嘅。其實我懷疑富野都唔知㗎，唔好意思啊。你乜人富野就知啊？ 喂，始終咧呢樣嘢係一個集體創作嚟嘅。你睇翻富野嘅小説版同實質電視版，即係初代高達係唔一樣嘅講嘅嘢。 唔 係。OK， 即係其實當時嘅高達其實個精神大致上係咁啦。咁同埋嗰時大家都想攞走變形合體啊，即係想佢變得更加真實啦。咁當時係咁嘅。咁如果你後屘又執翻啲，就為咗市場而執翻啲落去啊，為咗好睇而即係整到即係啲高達越整越勁啊咁樣，完全違反曬啊！就係咁先違反啊！一講到明高達就係一部機，或者你個 Ace Pilot 即係一個人，其實你係改變唔到戰爭嘅，即係你唔可以改變戰爭嘅結果嘅。 嗯， 你唔可以因為你一個人而打贏嘅。喂，但後屘越嚟越唔係啦，哇！真係一個人得喎，成隊艦隊俾你懟低嘅咁，喂，咁你咪睇緊超級機械人咯。 一個人改變咗世界啊 嘛！你係睇緊超級機人，唔係睇緊真實系啊，大佬。咪真實系唔係講部機嘅，即係有冇啲原理做得到嗰啲？ 咪有外掛啊嘛，仲要咩分神開程啊嘛？ 先就係嗰個世界觀啊！你個世界觀唔真實，你講乜都冇用噶。 嗯。 係啊，所以就係咁啦。咁大家重新去理解一下即高達到底是什麼來的，高達的精神到底是什麼來的，不是你們想這樣的其實。 是那是咯，鐵血就有些方面是做得不好，但是在整體的故事那我那一拜我接受去 OK 的。 其實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人設。 是這個樣衰就是這樣。 的確你不能夠第一眼你令人喜歡，最不好就是人設做得。咁、其實啲作畫嗰班友已經極力將佢畫好樣啲，咁但係冇辦法㗎，咁你人設係咁嘅樣啦、 啊。靚咗好多啊，大小姐都靚咗好多啊，畫到。 即係如果人設你搵老夫子嚟做吓。 係。 咁、啊、主角係老夫子嚟嘅。 係畫大番薯咁嘅樣。 大番薯咪個 friend 囉。 係 啦。秦先生咁幾個咪喺度揸機囉。哇大佬我真係畫到大汗揼細汗都唔畫唔到型喎大佬呢啲。係咪即係對面嗰個 suppose 係馬沙嗰個畫到嗰啲臭飛咁樣啊，係嘛啲女主話咩嗰咩黃小姐啊， 我 算咯大佬， 陳小姐好負責 嗰個，陳小姐是但啦，唔記得冇名嘅嗰個女， 係啊冇啊，老趙啊仲有個， 係嘛，再唔係你嫌呢個都唔夠核突，你不如整肥婆四啊，係咯，咩秀華珍啊嗰啲啊，係你揾金小文嚟做人設好冇？ 吓、啊，唔知啊，咁系啲样系唔得嘅，啲冇睇过啲一睇啲样或者咁样衰嘅都会即系话。 真我都觉得唔得咯，老实讲喺人设方面吓，唔、啊、系你唔能够第一眼吸引到人就唔得噶啦。 嗯， 系啊， 因为佢呢度讲人咧，你唔中意啲人咧、 啊， 你好难中意睇套嘢。 冇错啦，你讲人啊，你唔中意啲人系咯，争好远，死鱼眼系嘛，黄祖蓝身形啊。 系，咁佢解释话因为做咗手术令到佢发育唔到嘅， 系嘛？咁下次使唔使鐵血之呢個老表你好老表鐵血係嘛要保良啊係嘛 咪鐵血之老表啊 咪要保良咪孤兒院囉係嘛 係 講嗰個啦好唔好 其實我真係套嘢睇呢我臨尾我覺得係即係我唔知佢咪改劇本話咩啦但好似話未就算唔改劇本即係我估佢就算招骨贏咗咧，咁佢哋嗰班友都係死噶，都係俾人抄家噶要。 唔係重點啊！ 係啊，我講唔係重點喎、啊，其實。 點啊？嚇！即係你話佢嗰隻咩巴力有冇用？咁佢其實冇用噶，佢係支龍頭棍嚟嘅啫嘛。 係啊，跟佢哋又接受唔到嘛？點解揸旗我係冇 power 啊？ 唔係，咁你搶咗龍頭棍，而第啲人如果唔服龍頭棍嘅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嘅象徵嘅時候，你冇辦法㗎。你可以點啫？ 佢哋想整嘅巴勁啲咯， 唔係即 係 你 改裝啊！ 你話倚天屠龍係因為把刀好犀利咩？唔係當然嗰把刀都係好勁嘅 ，OK。 係咁，佢都有角，呢度咪廢嘅啫，巴力都。 即都係一把刀啫，最緊要佢裏面埋藏住呢、這個係嘛嚇嘅秘密啊嘛。咁其實你龍頭棍本身又有乜嘢能力啫？咁冇㗎，咁又係或者個玉璽有咩能力？唔係喎，即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奇一支奇嘅作用啫嘛。咁如果你冇辦法號召嗰啲人，到時你就算得到呢樣嘢，咦？咁呢個你真係出唔帳㗎喎。 嗯。 係囉。咁又係咪個人都會臣服喺呢個象徵之下你 assume 啫。 嗯。 係囉。即係而家都仲有啲黑社會片喺度唱呢啲嘢但係我覺得好唔現實㗎囉。 嗯。 喺現實度你會唔會臣服一支咁嘅嘢 是不是洪七公俾咗支綠玉像你就可以一統丐幫呢？咁如果嗰班丐幫即係死靚妹係咪，我點解要服呀？我唔服。 但係咁佢哋咪笑緊話阿朱古力就係做呢樣嘢冇 Q 用咁樣笑緊佢話。 唔係咁你有冇用你唔知㗎，你搶完唔知㗎啫。 嗯。 係咪咁你十鋪就有用㗎喎、哦。嗱即係好多戲係咪死都要坐上去主席位呀講。 係。 咁如果坐完之後成班人唔服你，我全部退股你一個人做曬啦。咁你都冇用㗎。係。 係 你自己玩啦咁。咁可以㗎點解唔可以呀、啊、 嗯。 咁但係都好多人想坐上去咪坐上皇帝嘅位都好多人坐上去㗎。你坐完啲人走曬個人哋都有權走㗎喎。係。咁而家我唔同你玩啦咁咋嘛，我有權㗎。咁即係你攞住啲綠玉像喂號令丐幫咁點知丐幫佢坐喺度傻喂全部散兵咁。即係我反正我黑石嘅啫嘛，大佬做咩要睇你頭啫，咪先啊？咁我唔服你，我咪走咯。咁你好打點啊？你打死我啊！咁啊點啊？我而家我係唔跟嘅，咁可唔可以？可以喎、啊，唔係因為你現實就係咁啊！你唔現實就一攞起支嘢就發光，因為嗰班人就要跟你嗰啲，嗰就唔現實啦。 嚇、啊！呢、這個咪阿基拉條女咯，呢、這個好大問題嗰陣時我睇到。 所以咪就係其實而家 佢嗌一聲啫，一個我聽講唔知做咩。 佢就係將現實去呈現俾你睇，嗰班人先唔鍾意呀就 係、 是。而現實先至係真實係嘅嗰個嘅最重要嗰個精神呀、 啊。咪嘅佢咪你同佢講呢啲佢咪執入面嗰啲唔係幾現實啲嘢話唔會咁呀嗰啲咁嘅嘢囉。佢啲係本身其實已經唔鍾意套嘢佢唔係咁執囉都 係。即係唔係講咗囉，如果你要話唔好咩都係唔好嘅 ,ok?你話好就垃圾都係好嘅，唔講嚟都多餘，係咪？最緊要呢就係、是、今次佢又揾啱即係人做啲機設，即係佢都揾咗好多人嘅。咁而啲機設呢即係佢都 OK 買到，咁就得㗎啦。其實 Bandai 提好清楚知道自己做咩嘅。 係。 咁啲人買到唔 OK 囉，唔使講咁多廢話。廢話嚟嘅其實其他嗰啲。係。 嗯。 咁你武器亦都係分呢個戰術武器同戰略武器㗎嘛，咁你唔係話有最勁嘅嘢，咁得一種武器咪得囉，得核彈咪得囉，係咪？ 係呀，有咩炸佢唔使咩，點解你要整戰機呀、啊？ 咁你有戰機有坦克，咁咪唔使士兵啦，係咪？係呀。係咪？ 係咪？ 唔係咁㗎嘛，你有唔同作用㗎嘛，大佬兵器，大佬都廢話。咪好幼稚呀、 啊。 好幼稚呀、啊。好啦，咁嗰個破滅魔劍其實有咩出處呢？ 嗯， 破滅魔劍 喺北歐嗰邊啊，對， 啲北歐神話裏面嘅一個傳說嘅一把魔劍啊嘛。 嗯， 咁我唔知個字點讀噶，咪都係咪都唔係英文嚟啊，大佬？係，佢讀咩 Dreamslip 咁上下啦，係嘛？咁其實佢話呢個咩 Dream 呢個係咩嚟嘅 ？Dream 其實就是他說其實有兩個版本，一個就是精靈王，另一個版本是矮人來的。但當然他這個德國的傳說的精靈王不同我們 Lord of the Ring 那些，即其實他們那些都是小隻的，即是像 Fairy 那些的， 即是我們說那些妖精那 樣，是的，就不是好像 Lord of the Ring、啊、Agent Smith 那樣，但總之就是他那把劍，那你說劍很厲害，就是叫這個名字。其實這個名字意思就是 Dream 的 Legacy 嘛，即是 Dream 的遺產啊，就係咁解。咁呢個基本上是一個質量武器嚟㗎嘛，即係佢咁大支鐵釘，即係插埋嚟，咁你基本上你乜嘢都擋唔到嘅。係，即係唔好同我講咩就擋到，但有嘢擋到應該勇者王或者有機會擋到。即係如果你用力場啊、絕對領域之類咧，有機會。 哇！佢呢個冇啊，呢個。 但係如果用一般嘅物理嘅嘢，就算你幾硬啊或者幾都冇用㗎啦，其實都即係你成個直行星懟落嚟，咁我咩 MS 都死啦，係嘛？係，即係冇喎，你啲質量武器就係靠最原始嘅嘢就係質量啊。 係，佢本身嗰啲係其實係磁軌炮嚟㗎嘛，應該 係。即係質量加速度啊嘛，咁你冇，你咁大支嘢嚇，咩唔難啫？乜都難啦、啊，即係多餘啦、啊。講呢個做咩啫？你好勁，唔係佢唔係咩好勁嘅，只不過即係你冇嘢可以無敵噶嘛。始終呢個世界係嘛，即係其實絕對領域都有嘢可以插穿嘅，咪就係朗基勞斯槍。咁、 嗯、 你咪當呢個咪即係朗基勞斯槍嘅存在啫嘛。咁你咩接受唔到？咁係咪有朗基勞斯槍就唔使喺排機？ 隻隻嗰啲使徒都用呢啲嘢插佢啦。 问题。 嗰支枪咧，怎有支枪动咧？你深敲揾嘢，夹个试图啊， 射出嚟。 唔知道你点样射出去啊？喂，你起码揾个 Air 机先去夹佢噶嘛，即系掟啊！你掟我上太空都要揾个零号机跑行啊，系嘛？点样唔需要 Air 机啊？用下脑啊！ 哦，咁佢都啲，佢啲都揾啲机抬住啲魔剑嚟射。 系啦。唔係，當然嗰啲魔劍可以有權裝啲引擎自己飛嘅。 係，咪有人裝咗個鐵球度啊嘛。 都唔需要啊，使乜鐵球啫？就咁佢本身 裝啲藍腦嘛，佢哋話。 佢本身有噴射器咪，咁佢係一個戰機嚟嘅，得唔得啊？咁佢咪自己射咗自己個，唔係即係個戰機將自己個機身射咗出嚟啊？你明唔明 啊？係。 個747咧，將自己中間嗰個碌嗰位射咗出嚟，得唔得？係。咁得唔得？咁樣啱睇啊？你睇唔睇？如果套動畫係咁，你睇唔睇啊？我問。 冇啊，就係咁。 而家啲人都唔可以睇翻以前嗰啲係揸住架機嚟打嗰種科幻啦、啊，即係以前咩歸零實驗者啊嗰啲，都唔睇啦係嘛？廢話嚟，即係呢套係一套動畫嚟嘅 ，OK 係賣模型啊。 佢又係咁講啊？ 唔係。咁咪就係、是、根本你一講咩？你一講現實就係講作品啫。你講現實係 咯。我聽係套戲套片點定咩先？ 模型嘅人賣嘅啫。OK， 賣到錢就講完。OK， 廢話。套嘢好唔好睇？套嘢好唔好睇，亦唔係咁樣睇嘅。OK， 你要同即係你同原組嘅精神去對比啊！你唔好從再之前嘅咧，佢呢度就扮緊之前嗰啲啊，大佬。 係，咁呢度好明顯係扮緊啦。 其實佢係回歸佢原組啊，就係、是、想做啲嘢。唉。多餘嘅大佬，搞清楚啫。咁而導演地就講到明呢度係一套黑幫片嚟㗎嘛。咁佢做唔咗，佢做到咁咪得囉。即係其實我嘅評分好簡單嘅啫。你話打黑柴，咁你真係打到黑柴，落個袋，咁你咪攞返囉。喂，你話打黑柴，但你將成袋全部波清袋，唯獨黑柴冇落到袋，喂，咁唔係加分呀，係扣分添啊，大佬， 系 系嘛，即系你自己声称嘅嘢你做唔到啊嘛，咁唔系啊，咁人哋声称嘅嘢做到啊嘛，其实你自己无端端对人哋呢个作品有自己嘅唔知乜嘢嘅要求，喂，呢个你嘅问题啫，人哋唔系做嚟满足你噶嘛，系嘛，喂，咁我想问啦，咁今集呢个啊 X A 啦，咁啊女护士啦，有冇剥衫啊？ 冇啊，其实 冇啊嘛， 剥衫啊， 我好想睇个剥衫喎。咁我呢个我主观愿望啫，咁点解你觉得嗰套嘢要做俾你呢？会唔会即系冇可能一套蒙面杀人个女主角剥衫先露点㗎喎，有冇可能？唔可能㗎嘛，呢个俾臭仔睇㗎嘛。咁你主观愿望你嘅事啫嘛，人哋唔系要达成你嘅主观愿望㗎。好笑㗎真係。係咪唔系喎，咁但係我啲主观愿望就达成喎，我想睇佢做女干部一做咗喎，我想睇佢变身嘅今集变咗喎。咁你呢个就係、是、呢个係合理嘅要求啊。明唔明啊？你想睇佢剝衫咩？呢个係唔合理嘅要求，唔係咁讲嘅。唔係你要求人哋就要俾你㗎。 嗯。 喂、有冇要补充啊？咁一套嘢就完啦。 冇啊，其實好似我見到其實外國嗰邊反而佢都多人都鍾意嘅，其實係反而台灣台香港或者大陸就好多人爭啊，我見到。 係咪 係啊。因為我見到係啲留言台灣啊或者大陸嗰啲都多人話好爭呢套嘢咁啊，見到香港都係。 唔該佢咪爭，呢啲個人嘅啫，你可以爭。 係啊。 但唔該你一個行動嘅反映出嚟，唔好你又係咁買啲模型。這個是精神分裂的。 是。所以亞馬遜不受歡迎啊。 啊，因為現在的人基本上是精神分裂的。OK， 好。 好 啊。那就沒什麼說了。OK。即是亦都是的，剛才那套咩404那套那些你即是其實他那裡呢，你說第二個故事他主要是說的那個世代啊。舊一代的科幻迷和現今這代科幻迷呢是教學不入。你新的。 和他要求的東西都不同。 不止他也都不會嘗試在我們的經驗或者什麼去即是知道些什麼我們知道他不知道的東 佢根本都唔覺得有咩價值，係嘛？ 嗯， 即係你班咁死老嘢，快都去死，啱唔啱啊？ 嗯，係。 嗰咩 OK 喎，廿 K 啦，係咪啊？佢哋喺佢哋心目中點樣用？嗰個網有咩存在價值啫？你咪俾成班咁嘅老餅，咪喺度討論一下啲，即諗下往事啊！哇，講埋啲咁嘅陳年都唔知乜嘢嘅卡通乜嘢嘅嗰啲咁嘅特攝片，聽都未聽過咩彩虹化身俠係嘛？咩魔女紅玫瑰啊？我知嚟做咩？係咪？我知嚟做咩先？我冇咩做咩嘅，咁你知你咪可以了解到多啲。而家你睇新嗰度作品或者新嗰度戲咯，點解你了解唔到？就因為你乜都唔知，但你又唔即係人哋話俾你知，你都唔想聽。 係，咁呢個好明好正常啊。我家姐向都係同啲人講，同佢講乜，佢即刻同我講啊，嗰日做咩啊？ 嗰日做咩？睇完套戲 啦。假嘅。 唔係。咁但係你話嗰啲就佢成冇興趣討論啦，唔係喎，但係你一見嗰班人係咁喺度講㗎喎，但 係 講 但佢唔係，但係最大鑊係佢啲討論嗰啲就係發泄情緒㗎嘛，有咩討論嘅其實？ 發泄情緒啦，或者喺度拋書包啦，或者佢好似想話俾啲即係同世聽佢知好多啦，就係、是、知好多錯嘅嘢咯。 唔係都係咁啦，總之都係大部分我見到都係發泄啦，即係冇乜建設性嘅嘢講過咯， 即係你要威咧，咁你都要真係識嘅。 嗯， 系咯，即系你话翻俾佢听，喂，唔系咁嘅，咁你咪令到佢 lose face 咯， 嗯嗯， 系嘛，即系咁嘅，佢根本就唔想知道其实嗰样嘢系点，系嘛，咁其实佢又唔系嗰时睇嘅，咁你唔知道其实系正常，咁你咪听我哋嗰时睇啲人嘅话翻俾你听系点咯，系嘛，即系你冇经历过吓二次大战，咁你咪听下嗰啲经历过人话俾你听系点咯，你冇走过日本仔，你咪听下嗰啲老人家讲咯。讲翻俾你听系点咯，做咩啫？点解嗰啲人冇价值啫？你乜都冇就，你乜都唔识咯，咁多啫嘛，好叻咩？唔系喎，而家以乜都唔识为荣啊嘛。 哦，系啊， 系啊，咁啊冇办法咯。咁你咁你呢个世界真系离开末日都不远咯，真系系啦。学宫崎骏话真系冇办法，即系你唔信我哋，而家啲老鬼仲未死，你知多啲以前啲嘢，算数啦，冇意思嘅。呢、這個世界越嚟越唔重視呢啲嘢，咩辦法？喂，咁有冇想講？好耐啦，錄咗。 係，冇啦，應該講咗。 係。嗱，乜反應過嚟個蒙面超人啦？快啲講過未啊？未講啊？ 嚇？咩啊？哦 ，XA 啊？哦 ，XA 你話？哦，兩句搞掂啊！佢今集都係阿護士小姐咪拎個變身器變身同佢打咯。咁一變咗之後，佢都好打得噶，因為佢 level 十好似話，跟住。出絕招呢，即係佢嗰個變身你可以當刀用啦，個位嗰、那個位喎可以。 佢、哦、變身你唔係叫林鄭㗎嘛，好打得㗎。 咁同埋絕招呢就係佢喺度旋轉咁射啲心心同埋啲星星出去，跟住佢哋咪中咁樣嘣嘣嘣嘣咁樣，跟住咪爆斬，跟住佢哋變返人形囉。 咁即係話佢啲動作都仲係搞笑嘅。 都係打嘅，但係佢唔係出拳嘅，佢係類似啲踢啊，同埋旋轉咁踢啊啲咁咯。 咁佢仲有冇喺度係咁講嘢嘅？變咗身之後 都會有啲 QT 聲嘅。佢係臨變身嗰時嗰句係認真聲，突然間變咗好似呆過啲聲咁啊。 哦，點解？ 咪都係啲語氣好嚴肅正經咁講，即係佢平時講嘢咪喺度係懶好萌咁樣講噶嘛。係佢變身嗰時嗰兩句咪好正經咁講啊。 啊，即係點啊？真係輕聲喎。 嚇，類似啊，類似咁啊。 系 啲语气唔同咗嘅会变咗，咁都系打咗一场，咁打到佢变翻人形之后，佢转头走咗噶啦。咁、 哦、 啊，今集都系讲啲患者全部，即系上次救咗个咧，佢攞翻张卡走咗出去，跟住佢上网叫埋其他有玩 game 嘅人咧出嚟话一齐打佢哋，即系打啲怪。咁佢嗰个卫生省嗰边就已经话回收啲卡噶，即系回收晒啲游戏嘅要。咁啊。佢咪嗰班友打嗰時咪唔夠抽，跟住啊主角哋咪話就算啲患者唔想佢救，但佢都要救咁類似咁，跟住咪同佢打囉。咁啊佢變 level 99呢係可以跳出嚟嘅，今集已經做咗。 即係個杯面可以跳返個蒙面超人出嚟。 吓咁我最好笑呢就係佢嗰個佢嗰個身呢隻眼都係射死光，同埋甩咗出嚟呢都自己識喐㗎喎。 吓、啊 哇，真係資源突破喎、 啊。系啊，即系个甩咗出去都去跑咁样，跟住佢跳翻入去咁样嘅可以，跟住又可以只眼射死光咁咯。 过瘾， 只身体， 即系只大眼射死光啊，系啊。 咁但系佢个 level 系保持加九嘅，即系跳咗出嚟都。 应该我佢冇话跌到啦，我唔知啊，即系最都打到嘅，咁但系好似都要入翻内先劲啲喎，即系唔知喎就。 咁佢真系都打低咗帕拉德啦，终于。 唔系，咁佢呢度有临尾系出住招咁射阿帕拉德嘅，咁射完之后阿帕拉德系挡咗之后咧。是好似即系虚脱咁变翻人形之后就跟住转头消失走咗，即系冇输嘅。其实你当打赢咗啦，算都系佢 level 集都系咩？ 下集佢就会再进化阿帕拉德。 唔知进化未？咁但系下集叫做预告片咧，系阿尼可变身啊！ 哦， 即系变咗量产型嗰啲皮亚，跟住就同阿大我唔知佢玩湿身咁咯，好似、 啊、 好似。系啊，好暧昧咁样，唔知做乜咁喎，喺水池度咁湿晒身啦，条友。 有顶帽嘅，点解会？ 吓、啊，系啊，唔知佢变咗身有顶帽啊，佢反而孭埋个书包喎，变咗身嘅、 啊。但系佢人嗰身反而冇噶。 咩啊？唔系佢又平时有孭住个袋嘅，好似佢咪戴顶帽，唔知会出翻嚟啊。佢平时而家冇拎住顶帽啊嘛，本身。 哦，即系佢冇戴帽变身，变身翻嚟有顶帽，唔怪。 唔知喎、啊，佢冇影佢变身个状态，我唔知啊。即系佢系睇咗佢个预告片嗰阵时，个变身状态有顶帽啊，笠住。 但又有书包。 吓、啊，有咩有书包噶？跟住心口黐咗张卡定唔知咩咁圆形嘅个心口度。 但人哋变系唔会 嘅。系啊，我唔知系自己黐落去定咩嘅。 咁古怪嘅， 系咯。咁同埋下集应该你话似话古明华嗰个新社长咧。咁佢有用腰带变身变咗个怪人模式咧，系个膊头有碌花咁咯，跟住但好似好打喎，佢几个打佢唔赢喎，好似。 阿古明话好打嘅。 系啊，应该打佢唔赢喎。咁我唔知啊，因为佢有啲魔力可以控制人，我唔知佢做咩。咁都系系咯，继续睇咯。佢每集都有啲新嘢，其实真系近年嚟讲算 OK 嘅呢套系啊。 嗯，唔知啊，你中意睇亚马逊嘅，你咪觉得唔 OK 咯。 吓、啊、唔知啊，咁如果纯故事应该呢度 OK， 佢哋唔中意个样啫，其实 唔系啊，啲人啲样好啊， 唔系即系佢有变身个超人个样唔得啊， 唔使理佢啊，我长时间影嗰啲人啲样唔系影到超人个样噶 嘛，哦系 ，OK， 其实睇睇下都冇乜所谓啊个样， 理得佢啊嘛，啲人出得多啲系 咯，系 咪啲人样衰恶顶啲啊大佬？ 哦，正常系咯，其实个样个演员样衰啲难顶啲咯，同埋做戏做得好差难顶啲咯。 冇错啦，个超人好型，但系哇个演员咁样，哇死咯！我睇几分钟超人，睇几廿分钟嗰个人，点顶啊？ 系咯， 系咯，大家谂亲啲啊！喂，如果你产品向嘅，咁你咪就系觉得哇，我会唔会买呢啲公仔啊？系咁样啫嘛。你理鬼佢啊！讲真，如果你中意套嘢，我斋睇套嘢，我一粒嘢都唔买都得噶。 哦，系咯。 做咩啫？系咪？ 系啊。 咪咯，你睇佢出乜嘢啦？咁其实佢而家都好醒噶，佢出咗几多个护士啲嘢啊，大佬出蛋糕啊。 系啊，咩啊？ 车头上蛋糕啊。 哦。 唔系我装完好大。 唔系我，你会车头上 嘅啫。唔系我装完好大个嘅。原来好细嘅咋，好似个手 机。系，但我唔知会出车头上蛋糕。 我真系以为车头上咁大张啊，原来好细个嘅，我见啲人买翻嚟食，真系。 嗯，系。 啊，咁但系嗰张相系真系相嚟嘅，拎可以拎翻出嚟嘅。 拎翻起。 啊，真系食咗个框框咯，系咯，咁样，即系嗰个相架嚟个蛋糕咁咯，你当咁都得啊，几犀利啊！卖护士都系私物系嘛，条啲啊。吓， 唔知。 对鞋啊，对鞋。 吓、 啊。一聽講話鞋先正啊，係嘛？聽講係咪話都有啲，都係啲人俾人拉咗啊，或者公眾場所啊。 咁咩 啊？唔係咩香港喎、啊？啊？喺條樓梯對付只鞋喎，仲要係差人嚟喎嗰個。 啊，係。 有冇聽過？ 有反擊。 哎，好嘢、啊。 咁弱。我哋即係日本嗰度最好笑就係嗰陣時有個偷 Q 曬啲女嗰啲單車喎、啊，我又知嘅。 咁真係 啦。 咁都得， 佢就係張凳嘅，佢啲女坐，即係嗰啲全部啲住喺邊度啲女踩嗰啲打車，全部偷曬佢哋個先位。 係，跟住做咩？ 唔知拎翻屋企坐啊，唔知做咩喎？有陣味喎，我懷疑佢為咗 咁樣， 真係唔知喎。嗰陣時日本有單新聞就係中嗰條友屋企勁多呢啲喎。 幾特殊啊？呢個癖好啊， 係啊。 嗯 ，OK， 好，都幾好嘅。我上呢方面諗下呢個嘅產品向可以點樣做啊？ 買護士鞋應該都幾好喎、 啊。 今次又咪 好好呢、這個護士鞋。 因為相信好多人唔鍾意呀大佬。 係。 點解佢唔摔呀太變態呀覺得。 好係吧。 遲啲唔會嘅遲啲底褲都再呀點。 未識諗咩未識諗咩。 咩 未識諗咩。 未識諗呀 唔係之前有出底褲㗎好似話唔係。 有出過咩 咪底 褲。唔係呢啲嘢佢話底褲喺街嗰度無端搵雪櫃雪住嘅，你好熱嗰陣時，跟住走去買條底褲，走去涼下嘅嘛，叫你。 咩啊？點樣玩？點 樣雪櫃？我之前即係好多年前噶，佢條女裝底褲唔知擺個個膠，好似啲雪糕嗰啲咁嘅嘢咁裝住，跟住話擺喺雪櫃雪住嘅，跟住你好熱嗰班友走去俾錢買完之後，開條底褲出嚟當毛巾咁喺度涼噶嘛。 哦。即係唔係著上去嘅？ 唔係著上去，我係俾班馬佬走去。攞出嚟量啊嘛， 咁但係真係底褲嚟嘅，唔係將條毛巾整到底褲咁嘅樣。 嚇唔係，嗰條底褲嚟喎，條係 真係底褲。 咦？咁 啊啲女裝底褲咁樣，佢揾嘢擺咗成個賣俾你 嘅。可以將條女裝底褲摺成袋巾咁，摺喺件西裝度都得嘅喎。 係都係問下啊嘛。 得唔得？係都係問下。 唔知啊，你都日本其實佢出啲嘢，咩都出到嘅，要出就。 摺成玫瑰花嘛，得人出嚟闻下嘛，以为咩话好高尚啊闻，原来唔系底褲嚟，佢嗰个系，真系变态啊变态超人嘅。好，咁啊吓，想象力啊，再发挥下呢啲 out of the box 啊 ，OK， 产品啊层出不穷，唔一定要出公仔，迟啲唔出啲公仔啊，专出呢啲啊。不断相 关。系咯，其实佢而家佢啲超人卖唔到，但系佢啲卡卖到都 OK 啦，我觉得。 啊买卡， 佢啲卡几多人买嘅？我见到都 买将啲女角嗰啲着嗰啲衫啊出啊，系咯，系嘛？护士对鞋啊嗰啲咁，你又买到啊？ 系，哇，就系咁啊！ 尼可龙包系嘛？ 系啊，继续如果中意啊，继续睇啦，呢套唔会甩嘅，正常继续睇嘅呢套，个礼拜都睇嘅，正常。如果要追开就 冇错，好。即系之前咧，佢哋出啲主角嗰啲唔卖单。 嗯，系。 系咯。即你知啊，長太郎嗰啲出嗰啲帽做咩？邊個買啫？係咯。但係嗰時聽講話，社長啊，即係嗰個成個 拖鞋。 咁拖鞋幾多人買啊？ 係啊。 唔係對拖鞋，佢攞嚟打人嘅，唔係著㗎。 哦， 係。對拖鞋個 即係武器。 係、啊，佢打佢兩個時候，一嘢拍佢個，哇！嗰對拖鞋幾賣得啊，大佬。 係。 係、啊。一於向啲女角嗰啲即係身上嗰啲恩物嚇、啊、去開發嚇、啊，無面超人啲公仔可以唔出嘅，我覺得。啲 band 帶向呢邊開發，我有前途。 嗯、 好，諗諗佢，喂，啲高達得唔得咧？其實 咁難呀。 遲啲唔出啲模型，係咁出嗰啲女角嗰啲底褲啊啲啊嘛。 哦，都得嘅。 得唔得？呢啲得唔得？ 嚇， 變咗第二啲喎。 變咗咩？ 變咗頭先嗰啲咩僧侶嗰啲咁。 唔係，咁我唔理你買翻嚟做乜啦，你都係啲。產品啫，你買件戰隊件褸咁啫嘛。 係啊，咁佢嗰個鐵馬團佢都有出到啲褸嗰啲咁嘅，成日都有。 麻甩女著，我講啲女啊。 係。 佢專出嗰啲女著嗰啲嘢，遲啲。 嗯。 可能有得諗喎呢個。好。OK， 好。 好。 快啲。 合作。 冇啦，係嘛？ 係。 冇啦。好。咁、嗯、啊，有咩做？嗰下啦嘛，啲戲未啊？ 我嚟報喺新車啦。 新又有咩？有咩新車啊？有咩？ 唔係《盜墓迷城》咪有個新車啦。 又有新點樣㗎？點樣㗎？冇睇過。 哦， 快啲。 係睇多啲阿 Tom Cruise 佢哋即係出事之前，點樣去揾，即係揾到嗰個會 失點樣嗰啲。嗰個新嘅咩？哦，即係已經新嘅啦。 嚇！ 系佢打仗啊嘛，炸咁，跟住炸到地下个窿，叫佢搵到个地下墓啊嘛。跟住嗰个女系咪其实考个学家定咩？同佢讲话呢个唔系墓，佢话其实系一个囚室嚟噶，佢话净系。 系啊系啊，即系特登运嘢落去啊。 唔系嗰啲陵墓啊，定系囚室咁样嘅，咁讲过嘅系啊。 系啊， 唔知啊，咁佢话想改变而家个世界，变成佢以前嗰个沙漠嘅世界咁样我。 嗯。 咁上下啦。 嘢啊，冇乜特別多啲嘢睇，係有嗰條女生前嗰個樣咯、 啊。哦，唔係啊，刀片女嚟嗰只 啊，係 冇乜特別，正常啊。 嗯 嗯， 好，仲有冇？ 咁啊，另外呢个小英都有新预告咯，不过就其实冇乜嘢睇嘅。 哦，你讲林英子野影嗰、那个？ 系啊，系啊。咪就系话小狼翻要翻翻嚟咁样咁，同埋佢已经系中学生咁啊。 系。 系啊，冇乜特别嘢。 大得好慢，佢都真系。 啊？ 大得好慢。 哦，系啊，系啊，系、啊。 隔咗咁多年都仲系咁样。 咁我哋隔咗好多年咧，佢隔咗一两年到啫喎。 比阿大雄已经有长大噶，系嘛？相 对系系咯系。 或者小丸子啊？啊，唔系咯，小丸子好大个啊！而家台湾版。 哦，嗰个唔系长大，嗰个系耳边嘅， 系嘛？逃学威龙版啊，大佬有班中佬喺度扮小学生啊。好完未？快快。 咁啊，仲有呢个听讲系 Alpha 新剧场版啊开波啦吓，即系准备戏啊，系咯。 名称就动多你两动啊嘛，后边啊。 吓系啊系啊， 都唔知点读嘅嗰个字啊。听住先，听住先。仲有冇？ 啊，仲有，仲有钢之炼金术师就都有新话头啊。 嗯，系。 咁啊，睇多啲人啲样啦吓。 嗯。 咁啊系，同埋嗰啲 CG 嗰啲。即系点样样？喺啲石嗰度咁样变支长枪出嚟嗰啲啊，咁啊睇到啲 CG 都可以啦吓，以日本片嚟讲， 唔系，其实我都系惊佢个故事唔知得唔得嘅啫。你话 CG 唔系话好渣嘅，应该都系咯。 咁反而系见到爱德华咧，佢个即系喺套戏入面，你就觉得佢好突出咯。即係突出係因為佢嗰啲造型啊，同埋啲髮型嗰啲啊，即係相對係比較感覺上有啲格格不入嘅。 咁樣 OK。 我唔知道，即係要睇埋其他角色係咪都係咁啊？如果其他角色都係咁嘅話，咁可能就冇咁突出嘅佢。 唔知可能過得太過 cosplayer 啦， 係咯。 佢質地好鬼死似嘅，唔知點解佢啲衫。係 啊，係啊，係 啊。 呢出冇阿喬本環內做係嘛？ 係應該冇嘅。 我以为佢会饰演嗰个贪食嗰、那个嗰、那个人造人啫。 哦， 系咁食嗰个咧，咪食 七宗罪嗰、那个，其中食嗰、那个 食到咁肥咧，所以咪 系 佢做一流啊。 嗯，但系结果佢会做佢阿妈。 啊，佢妈唔系肉酱嚟噶 咁啱咯。唔系佢阿妈之后变咗人造人噶嘛？ 哦，咁样。就快啲啦，喂！快啲啦，要完 了。好，冇啦，呢、這个冇啦，咁多啦。 下礼拜咩戏？ 系头先讲过呢、這个蓝精灵。 蓝精灵系卡通嚟嘅，但呢度 C G 卡通嘅，冇真人嘅。 系波士 B B 正常啦。 系有配音嘅。 系啦，狂野时速八。 我要讲阿配音系阿博。 吓？ 系啊。 系佢配个 B B 嚟咩 ？B B 系应该。 好大机会系啊，系好大，因为个 B B 系大人声嘅。 系 啊，唔知系咪啦，即系我估啫，系啊。 唔系佢呢度写住主演配音系阿波咯。 系啊， 系 咯。系啊， 唉，有啲惊。 系啊，头先讲我嗰部北韩剧《劫梦工厂》。 系 啦，跟住有个动画有度优先场啊，《幻影篮球王》啊，即系个黑子篮球。 哦。系啊，呢、這个都有人。 十四号。系咯，啲女好中意嘅呢个。 系咩？哦，反而啲女好中意。 系， 跟住二十号就有我咩拆弹专家刘德华同 刘华。 嗯。 系啦，咁啊，应该之后做咩？ 呢套脱皮爸爸原来四月廿七先上啊！ 咩嚟噶？ 即系吴镇宇做应该佢系好似做几个角色咁啊， 唔系科幻先，唔系科幻，唔好讲， 先 讲。 系 嘅，吓，呢个四月之后， 系 四月个冇要按我又系廿七号定廿六号成年。 廿七啦，系咯，咁写啦。 系， 仲冇？ 冇啊，四月个冇啊，跟住虐杀器官又五月四号。 嗯。 哦。 系啦，跟住 神剑阿 神剑阿七王。排形成药啊，排沙滩拯救队啦，月十号。 哦，同一日。 系啊。 O K。 跟住完美圈套。 吓 咩嚟 咧？哦，系呢个妙丽嗰套啊。 哦 ，Circle 啊，呢套好嘢啊，呢套 系啦，跟住排 Annabelle 第二集啊，五月十八。 哇！但系呢个切勿关灯定乜鬼呢个导演啊，大佬 吓系。跟住五月廿五就加比海岛啊，恶灵启航 系系 系啦， 嗯， 应该 系咯，六月一 系啦，就神奇旅侠嗰只， 嗯， 系 系咯，六月咪六月八啊，盗墓迷城啦，妈咪都头先讲过，变形金刚诶，终极战士啊，六月廿二啦，好多， 佢呢度仲写住六月八号地球末日战役啊， 咩啊？ 系仲写住有地球末日战役。 咩叫地球末日战啊？ 咪《World War Z》咯，第二集啊嘛。 就冇噶， 呢个冇咯，我觉得 你噶啦。 哦，系咯。嗱，蜘蛛侠就呢个七月六啦，系咯。 系。讲漏咗个六月十五号有黑寡妇嗰套《姊妹肉蒲团》啊。 哦，上即系上次我哋讲嗰度搞笑， 系系 咁死咗个武男嗰度搞笑嗰度，唔系科幻喎，但系。 六月三号啊，坏蛋掌门人三。 系啊。佢揾咗個同佢 twins 兄弟，但係有頭髮嘅竟然， 係 啊，好搞笑喎！睇我個畫頭啊， 嗯，咁後面啲唔講啊，應該 係啊，唔緊啦，報曬嘅咧，都唔係幾多套嘅啫，係《原人生霸戰》啊，《星空巨戰》啊，唔怪嘅名，七月十三，係啊，咁啊，《千星之城》呢、這個咩星際特工，即係頭先講過阿迪洛芬尼同阿咩綠魔仔嗰度，七月廿一咁樣啦， 係 之前有 七月六號蜘蛛俠啊， 啊？ 七月六号蜘蛛侠 系咩？头先唔系六月嘅咩？哦，七月六蜘蛛侠系啱啱讲咗啊，讲咗系跟住嗰套 I T 唔系 It 粒错 It I T 系第间时装嘅，即系呢个咩啊？Stephen King 嗰度啊，会介 绍系嗰套 九月七 大蜘蛛系， 但系暂时佢就咁叫 It 嘅啫，唔通佢真系就咁叫 It 系啦？唔知 照 系啦 ，Kingsman 呢个嘅皇家特工金圈子啊，就系呢个十月五嘅系啦。咁啊，馬仔好中意嗰套嘅《LEGO 旋風忍者大電影》九月廿八，咁啊，《正義聯盟》十一月十六，報住咁多先啦，好嘛？ 嗯，系好。 唔係所有，不過都叫做粗粗講咗，係咪？好，差唔多啦嘛。 係係。 冇嘢補充，咁下個禮拜同大家講呢個《狂野時速》啊，係啦。好啦，咁啊，講下 email address tatsuku.sf@yahoo.com.hk 啊，要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我哋一陣會擺上埋 autocast.com 石龍 sci-fi 四一一，咁同埋呢個 sci-fi backup dot thisistep.com sci-fi 四一一 backup dot rapid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rapids.com 嘅。咁頭先嗰啲更新咗咧，大家去呢個香港網所謂香港播放係啦 ，castsquare.com 會見到我哋隨住更新噶啦。咁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咧，就揾呢個 record 先啦。咁佢哋星期一就會有新嘅一集噶啦。咁大家呢記得去返我哋嘅專業啦，就係、是、facebook.com 斜洞 sci-fi all the way。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呢個嘅 facebook.com 斜洞 groups 斜洞33926127663嘅。啊呢度講漏咗，就係、是、呢我哋個 YouTube 啊而家就跌到得返兩位數字。係啦。 係。 咁大家就如果係聽眾呢支持呢咁其實就真係要喺嗰邊撳先得嘅，即係如果大家俾個 like 喺 Facebook 係完全冇用咬嘅，咁大家提俾 like 不如去 YouTube 度俾啦，第一啦，咁第二喂，大家都不妨撳翻十嘢啊，每人好唔好啊？係啊，即係如果得兩位數字咧，唔整㗎啦，我哋應該之後係啦。 你喺你開咗 YouTube 之後撳個 F5 撳十次得㗎啦， 哦咁樣㗎？係 啊。应该都计嘅， 唔知啊。如果唔系，你咪 refresh 点唔知啊？系是但啦，揿下啦，系咯。又唔需要一次过嘅，你中意得闲咪揿下咯，系咯。不如帮下手，咪因为真系你个 click 数咁低，出唔到噶， 系啊， 搵唔到我哋。啊，不过嗱，呢个 universal 现象啊，我唔知咪 that's why 咧呢个嘅呢个超粒方都唔摆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啊，即系可能系 YouTube 玩嘢而导致嘅。咁但係或者大家都可以做啲嘢去幫下手啦，因為其實好怪㗎，你見到呢個金剛骷髏島呢就唔知咩過幾萬㗎喎， 係去到三萬啦已經， 係啊，唔知咩事咁特別呢， 有景甜啊， 有景甜啊，哦，好犀利，咦，咁我哋要搵佢講多啲佢喎，咁但係上一集我哋都有景甜啦，係啦，講好多喎，但係點解得幾十呢， 哦，佢唔知喎，佢叫骷髏島有景甜所以講 喎，咁樣唔知啦，係啦。 唔得啊！即係大家真係要做啲嘢幫手啊！如果唔係，搞唔掂啊！真係係咯，好、嗯、拜託拜託嚇，每人撳十嘢啊，係咯係咯， 係 好。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日有 Record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你有時間逢星期日有我哋後期製作版，係啦。好，同有冇經典重温嘅？唔知係啦。咁但係 OpenSkyRadio 嗰邊其實都有啲新嘅節目嘅，不過我哋大家睇翻我哋群組啊，好似都係做咗啲啊訪問啊，關於呢個嘅高線嘅 show。好，咁大家 係 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